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咧就系2018年6月9日星期六嘅晚上10:35。今晚咧除咗小弟神驱之外咧，就仲有兴旺诊都响树嘅。 又系我啊。 系啦，咁啊，即系欢迎大家咧，就系、是、收听嗱，记得咧益者三友就系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吓、啊，记得啦，因为咧我哋。今晚咧又唔系十点，又唔系11点，就10:30开波，所以咧就冇乜。 点解影漂忽嘅？ 唔系，因为啲益友又会即系 alert 唔到，原来开咗啊！你知唔知啊？啊，咁 知喎。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记得啊 share 出去啊，俾多啲益友睇，因为咧朱喺八格又唔会，即系佢依家系打压紧我哋嗰啲 reach 噶嘛，系人都知噶啦，即系要俾钱。咁我讲过好多百次， 个人 account 啊嘛， 就因为我哋个人 account 就俾唔捻到钱嘅，咁所以咧就真系好靠大家帮手 share 出去啦。 局你用 page 啊，用 page 就要俾钱啊，俾钱卖广告先会 reach 多啲人。 用 page 咧就即系好麻烦，因为咧依家我哋因为用咗嗰个个人嘅 account 咁耐咧，你即系突然间又话要用 page 咧。你好难叫翻嗰啲人咧去即系再拉你嗰个 page 噶嘛，吓、啊，而你喂一定 reach 唔使，一定有啲走漏咗噶。咁嘅时候咧就， 佢派嗰个机制好似唔同啊嘛，同个人 account 系，但系你俾钱就会 reach 到多啲人嘛，但系冇用噶。 俾钱嘅可以嘅， 但系冇用嘅。你咁样咧，你俾钱咧，咁你一旦唔俾钱咧，就完全冇人睇啦。咁啊，即系多鸠完。 唔系，有啲嘢俾钱都冇人睇嘛。 嗰啲就系咁，唔系嗰个咧。就俾钱都冇人睇，但系就佢亦都唔会俾钱嘅。你讲紧热血公民嗰班孤寒閪咧，就唔捻会俾钱嘅。你放心， 佢收钱 吓，佢、啊、收钱都嚟唔切。好啦，咁啊，先嚟一次天气预报先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局部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下周中期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好啦，咁我哋今晚咧热线就全面开放81912047 81912047130条线等紧打电话。啱啱咧就已经有一位嘅益友咧又打咗嚟噶啦，我哋咧就会按翻咧即系。系啊，啲又未叫就打定嚟噶啦嘛，咁所以我哋 啱开始我哋， 一间咧就会按翻先后次序咧打翻俾每一位嘅益友。嗱，大家记住，我哋接电话时间咧，起码我哋噏一粒钟嘢废话先至即系接噶啦吓，即系指定动作噶啦。咁所以咧，你如果依家打电话嚟咧，你预11:30到吓，你唔好瞓着咗或者去咗做其他嘢啊吓。 咩嘅做其他嘢？ 做其他私人嘅行为吓，咁、啊、如果你系 expect， 哎，我11:30要即系要有其他啲嘢做啊，要即系行开行埋啊， 咩行埋啫？同边个行埋？ 即系行开行埋，即系有啲乜嘢，即系唔系行埋，嗱两个词语嚟 啊，啊， 嗱。即如果想着，哎，我都行开行埋噶啦，咁啊，即系所以咧，如果11:30要有嘢做咧，就唔好打电话嚟，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打翻俾你咧又接唔通。咁如果依家你系即系今晚都，哎，即系今晚都冇咩嘢搞，可以听电话嘅，咁啊，欢迎你咧依家打定电话上嚟噶啦，啊，咁我哋就即系 YouTube 嗰边又系今晚亦都有直播啦吓，咁啊，即系两边噶啦，依家吓，好似即系呢个。翡翠台咁啊吓，即系唔系依家要学阿热狗呢样嘢？ 即系有90几样嘢。 即系啊，要90几样，唔系啊，佢哋好中意自比呢个无线嘛。嗱，我哋又比下先，哎，我哋好似翡翠台咁，而家两边直播。以前咩？ 咩威力大啊？ 唔系以前咧，咪 TVB 咪翡翠台同高清翡翠台同步播放嘅。啊，依家得翻一个啦。咁嗱，因为我哋咧嗱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高清啊同步播放，大家。啊！記得收聽啦。 但係 TVB 而家個跨平台收視喎，我哋都有咁樣。 因為我哋都有嘅。唉，嗱就唔係汪洋化我哋嚇、啊，不過我哋呢個事實，喂事實嚟嘅，屌呢個係 跨平台收視。 即係唔好真係事實上係跨平台嘛？你依家係係咪先？呢、這個唔係造假嘅喎，呢、這個係真事嚟嘅嚇。咁、啊、好啦。 我哋就首先啊，节目开始之前咧，就即系有样嘢就要即系贺寿就是、祝福咧阿泽哥咧泽大道啊，唔系泽大大喎。咁啊，泽哥杜文泽咧就46岁生日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同埋咧啊发喜常满。咁咧就 听紧 吓， 都冇听紧。 唔系，咁你都有讲啊嘛，大佬。 你可能 翻 听啊。 咁你又知道，你又知泽哥冇听紧啫。咁可能听重温咧，系咪先？你真系啊，唉，乱咁噏你。好啦，咁就依家我哋开始正式开始节目啦吓。咁、我哋就睇下先呢、這、一个喂，即系话时话，唔系讲开始节目之前咧，喂，即系其实泽哥咧去做呢、這、一个。以前佢咪走去上一次咧，咪今次佢又做 View 嗰个 View TV 啊嘛，99啊嘛，咁咪要搜翻出嚟啦，吓，咁啊顺便可以睇埋世界杯，你知唔知啊？喂，跟住咧就之前咧就去有线个台，喂，自从佢即系做完有线嗰个节目之后，即系唔系有线即系奇妙啦吓，喂，跟住我冇转过嗰个奇妙个台，真系好老实， 有嘢睇嘅咩？ 咪嗰阵时就要守台嘛，你知唔知守台守好耐噶？ 嗰阵都冇转。 系你嗰阵时上网睇噶啦，你要咩噶嘛？如果唔系点计收视啊？不过冇得计，我哋冇个盒好似。 冇噶， 因为我哋冇个收视盒啊。唔系即系 anyway， 之后咧即系守咗出嚟，跟住又冇睇过，因为嗰、那个 冇嘢睇嘅。 冇嘢睇嘅，我发现系、那个。 讲财经讲半日噶嘛。 唔系我唔知佢有咩睇，因为我本身都唔系好转台嘅，其实我就睇马嘅啫嘛。跟住 成日播埋啲咩《甄嬛传》，佢仲播紧。90几年前喺有线嘅娱乐台都播过啦， 《甄嬛传》好似好耐啦，系咪啊？ 蔡少芬做啊嘛，好似喺度拎佢播嘛。 咁跟住依家就 View TV， 咁啊，喂，即系可以顺便睇埋世界杯喎。除咗睇走佬到台湾之外，吓、啊、 顺便睇埋世界杯。即系， 喂，你 呢样杯都系胆嚟噶嘛？ 唔世界杯唔系胆喎，如果唔系我就即系依家守定台啫嘛，即系可以当系，因为你信即系你睇泽哥嘅节目就可以咩？唔系噶，大佬你可以唔守噶嘛，你同埋可以唔 at 咁 at 咁多台冇用噶。我依家明珠台冇 at 噶，唔好意思啊。 我99台年几啦？ 我 delete 咗啊！喂，佢同埋啊，佢帮我守埋有一个英文噶，有 Viu TV 有我 delete， 我 delete 咗啊，冇嘢睇嘅，俾我铲咗。 你真的很背啊！ 不是你知不知道可以铲的？守完台之后可以铲的，你知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你不铲，你的电视这么多都没用啊！ 不是你的电视这么多个台，就是这么多台，还有他帮我守了港台那个什么，都没东西看的，全部都是播图片，又被我铲了。因为我真的有一天就开了半个钟，他真的全部真的播了，不知道无论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他还要有几个台，你知不知道香港电台？ 有咁多 个咩？梗系有啦，电视台唔知三字头噶嘛。 系啊， 有几个台咪俾我铲咗啊！跟住冇嘢睇嘅，所以嗰阵时阿钟树根其实有一句， 你熄咗个电视就算啦。 唔系佢有嗰阵时阿钟树根有一句讲得好嘅，即系唔好搞啦呢啲电视台咩港台啊。喂，其实阿、喂，即系开始节目之前都要讲下，即系阿王维基，你真系还得神落啦！阿 C Y 救捻咗你啊！喂，如果唔系。他不发个牌给你等你去搞网购，你现在都差不多转亏为盈啦，虽然还蚀紧钱，啱啱啊，蚀两亿啫，搞电视台一年烧够晒啦，你个20亿，钟树根有一句冇讲错噶，得个20亿收皮啦，真系搞电视台你真系学人，你真系咁融资，系咁供股唔掂啊，喂，冇钱赚噶，你睇下电视台都系奇妙啊，系咪嗱，蚀得仲多，上年又蚀3亿啦，即系有线集团啊， 拣。即系佢，即系个电视牌俾佢啫。 系啊，唔系，咁都冇心做噶啦，你都明知。 佢都系将有线电视啲嘢搬咗过去啫嘛。 咁所以咪唔搞好就搞咯。佢有心做咯，啲人都唔会转台，而家太多娱乐咧，明唔明啊？佢我依家直头守到个台都要铲咗佢，咁扑街，咁劈卵嘅真系。你真系冇嘢睇嘛？我做咩要即系 save 你呢个台啫？咩卅几台嗰啲咁样？系噶，所以冇作用噶。依家搞咁多个牌都系。所以阿王维基真系，你唔好谂住以前搞个 IDD 系嘛发到一达，你就谂住又搞电视台又发达啦，冇得发达噶。依家搞电视台唔兴噶啦，已经一兴咩咧？兴 Netflix 嗰啲咧， 即係佢可以隨時點播嘅，唔需要即係有時間限制嗰尾噶啦。依家係興就唔係屌你乜，仲係1960年啊嚇！你估直播係肥肥喺紅隧嗰度通車嗰個年代啊？冇嘢睇，焗住睇啊！ 咩 Netflix 啊，埋 TV Super 呢个五六月都装啊！ 喂，以前啊最巴闭啦，播10分钟节目就播5分钟广告，屌你谂啊！依家冇人肯容忍噶啦，话俾你听啦！依家我睇 上网睇有广告啲都唔睇啊！ 因为有广告唔睇，装晒 App Block 仲有啊！依家原来啊上 YouTube 都有得睇码噶啦，唔需要再去 USB 手指都可以劈捻埋佢。 上网睇码好似好耐咯。 咁你落定住噶嘛？屌！啊，咪一阵间接电话之前可以讲合讲埋阿莫雷拉 走佬， 唔可以讲走佬嘅，佢系即系 过档咯、啊， 即系良禽择木而栖系嘛？啊，即系良辰就择主而事。喂，佢走系做得好吓、啊，喂，不如讲埋先啦，系一阵唔好一阵间讲，一阵间唔记得噶啦。喂，我觉得佢走。佢又做得好喎，因為咧賽馬咧，其實只不過咧就唔係淨係賭馬嘅。屌你，因為香港咧點解你就有得賭馬咧？第一，你地方細，賽馬其實有兩邊嘅，一邊咧就係即係真係速度競馬啦，即係依家我哋香港沙田跑馬地跑緊嗰只啦。喂，另一邊咧，喂呢個係好重要嘅部分，而香港冇咗嗰個叫玉馬啊，即係 breeding 啊，即係真係由一隻馬點樣配種係嘛？怎样由他零岁一岁拎出来拍卖，靓的就自己收埋他，跟住两岁就拎出来跑。喂，人家日本两岁已经有一级赛跑了，大佬、啊、有一级赛、二级赛、三级赛。 我想澳洲即系第二啲地方运过嚟嘅，退休快过去咁 样。因为香港嗰啲马咧，香港由于冇肉马业，即系等于香港冇汽车业一样啫嘛。你嗰啲车咪周围喺度买咯。你只系买人哋啲车啫嘛，你赛车赛叻架车都唔系你整出嚟噶嘛，即系啲马都系噶。你喺系嘛澳纽啊、日本啊，日本少啦，得香港几只啫。英美啊吓、啊，美国都少啦。其实最紧要英爱啦，其实爱尔兰啦吓，有啲啊法国啊，有啲咩？喂，你真系周围买人哋啲马翻嚟。咁由于喺香港咧，又冇一个好大型嘅地方可以俾嗰啲红马，即系有啫啫嗰啲马咧去。即係發泄啊！即係佢要周圍跑、周圍走噶嘛啊！咁嘅情況底下咧，你韞住佢喺嗰個 啲馬，你覺得唔得意？ 咁你成幫啲公主有啫啫啊嘛，紅馬咪有啫啫咯。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紅馬咧就好唔健康。你韞喺一個咁嘅，即係你韞喺一個馬格嗰度咧，會令到佢嗰啲嘅後肢嘅肌肉咧係會好勁嘅。咁嘅时候咧， 跑埋佢同埋神赛先会出嚟行 嘅 啫嘛。 系啦，咁啊好不利嘅，所以咧香港好多马都阉咗，阉咗就冇配种价值咧，就跑到十几岁都得嘅。澳门如果跑到15、16岁都得嘅，所以会死嘅啲马，即 系好变态嘅。香港都试过啊，系咪？ 香港都死，香港街龙区咪谷爆咗，咪死咗咯。咁好啦，佢去日本嗰处即系依家佢系准备去考嗰个口语嗰个试啦。咁啊，祝佢成功啦，系咪？喂，佢讲一样嘢好紧要噶。喂，佢话第一，日本咧就可以令到佢个事业咧更加之升华，更上一层楼。喂，呢个同意喎，因为日本系可以派马去跑海旋门大赛，呢个系日本育马业者嘅一个即系梦想嚟噶，即系能够成功嘅培育到一只日本嘅马去跑法国嘅海旋门大赛系赢得到咧啊！即系呢个系佢哋嗰个嘅。即是目标来的， 当个世界杯这样 看，是啦，当个世界杯的了，那个就是等于即是法国的海船门上那个地位就等同于足球界的世界杯那么巴闭的了。那你香港没马可以跑海船门嘛，大佬不是那皮啦，是不是？好啦，第二样东西，喂，他说得很好，他日本的教育制度好过香港，那这个绝对同意，是吧？难道喂你高官的仔女全在不在香港读啦，屌，那这个更加之同意啦。唔通喺香港读咩啊？读国际学校读咩啫？系咪先？咁佢家去日本 读哈罗唔通？ 哈罗咪读简体字咯？屌！跟住叶战元仲话呢啲冇问题啊，大势所趋添。 呢个叶战元真系好捻钱啊！佢话应该改名做教育从业员界啊嘛。 吓，佢叫教畜啦，系。 咁所以佢走係喂，我覺得啱喎。人望高處，佢唔走，佢留喺香港。佢喂，佢都已經，我話俾你聽，後無來者啦。一個人可以喺嗱，即係依家我唔知啊，遲啲可能跑一千場、千二場，我唔知啊。依家一季跑760几场、780场到啦，即係跑馬嗰啲場次啊，780场當中可以跑170场頭馬，哇，已經係非常之犀利，前無古人，我都幾夠膽講就係後無來者啦，冇乜人做到，因為呢個係打破咗個勢力平衡噶，係會，喂，你影響咗好多人嗰個利益噶嘛，大佬，即係你五分之一嘅頭馬係屬於你嘅，啊，咁。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咯，因为香港始终就是金钱挂帅，是吧？那我没说日本不是，是吧？我不会盲目崇日，但是起码人家是有肉马业，人家的大赛多过你啦。喂，还有啊，人家呢，啊，即是上届，啊，最高那个奖金，啊，那个骑士是拿41亿英镑，啊，即差不多即超过3亿港币。咁佢攞大概10%到，係咪啊？騎師咁都有3000几万，多過你喺香港啦。你香港都係1亿零啫。咁佢攞10%咪即係1000零万。咁佢去都好無可厚非㗎喎。無論從金錢嘅利益角度計算，係咪啊？或者從佢嗰個事業嘅成就，喂，佢嘅人生最輝煌嘅最黃金嘅時間啦，30几岁係咪？唔通佢等咗40几欧斯去咩嚇？咁，啊，所以我覺得係佢走咗係對於香港一種可惜咯，因為香港嘅體育界啊，即係包括賽馬都好咧，都唔係好重視嗰個體育，即係嗰個運動員嗰能力噶嘛嚇，啊，重視關係多啲啦嚇，啊， 香港乜界都係噶啦 嚇，啊，你唔重視嗰個運動員本身嗰個能力，咁人哋走，我覺得係好應份喎，作當你香港係跳板，佢又唔係香港人，佢巴西人嚟啊，大佬。佢唔通對你有情懷啊？黐線嘅係咪先？咁佢當你跳板，喂呢，這個係你冇得話佢喎。有啲人就陰謀論啦，就話佢同阿羅里亞嗰個事件有關。我覺得邊有關係啫？呢啲含血噴人啦，純粹。如果有關係啊，佢好似20年前啊，阿某君啊、某騎師啊，漏夜走佬啦，漏夜搭飛機走啦，仲喺樹整食整水嚇？ 邊個？ 即系唔好开名啦，呢啲 系 乜仲在生嘅就无谓开名啦，因为佢依家都翻去马圈啦，即系无谓讲啦。咁鬼佬嚟嘅，咁你即系呢啲咁嘅人乱咁噏，跟住又话咩啊？即系好多阴谋论满天飞啦吓，啊，又咩又咩？喂，你即系有证据先好讲啦，呢啲啱唔啱啊？喂，仲有啲人话，佢走咗咧就即系可以赢多啲钱咧，因为个赔率唔会过分热。唉，你睇下自己嘅袋啊，系咪真系呢？过去几年，即系赢定输，佢走咗之后，你赢定输嗱？好老实讲，我咧喺佢第二季嚟咧嗰阵时咧，我就拉翻匀都系正数嘅。虽然咧之前输咗好多戆居钱吓，啊，都系正数嘅，即系赢得唔多啦。因为好多即系，因为我好兴尾场咧，就会将嗰一日赢咗嗰啲钱咧就瞓落去嘅。有即系好之前嗰两三年都系咁嘅，但系依家我都费事啊咁搞。 输咗咧。 咁输咗，输咗咯，屌！咁你如果有阵时尾场搏得中，唔系咁你尾场搏得中嘅，咁你咪中得更加之大咯，嗰条数，所以拉翻云都仲有正数咯，咁就靠莫雷拉啫嘛。咁你有啲人话，唔系我唔中意捧热门嘅，咁啊倒好啦，你唔中意捧热门唔紧要，你由下一季9月开锣开始，你计数，你自己要咧稳稳保掹低佢，到底你拉翻云系赢定系输，咁啊得噶啦，即系冇咗莫雷拉同埋。即系依家咁嘅情况，你只有一个对比啊，有条数唔使拗嘅呢啲嘢系。喂，佢咧嗰啲马有阵时系冇错，系已经系即系所谓 overrated， 即系热，即系过分热咗嘅。由佢骑上去，喂，但系你摆佢上去，即系会稳阵过。即系就算佢嗰只马嗱15蚊以下咧，我唔买啦吓，啊。即系如果开闸之前，如果开咗闸之后先低过15蚊，冇计啦吓。喂，佢嗰啲啊系好稳阵噶，大佬。虽然吓有啲10几蚊近季都有啲精选风暴啊，都输平海福星10几蚊都输，但系佢整体嚟讲个表现系非常之稳定，即系等于你上次尾场嗰咩多项领先。喂，如果系莫雷拉骑唔系吴家俊骑，就赢咗噶啦嘛。喂，嗰吴家俊即系俾人改花名叫吴长俊啦，都改得好啦。 喂，大佬嗰个缰绳都未曾即系拿捏得好，骑骑下你甩晒缰嘅，你呢啲系咩人嚟啊，大佬啱唔啱啊？即系作为一个投注人，莫雷拉走咗系一个损失嚟噶。你如果你就算热嘅，你可以攞佢揸胆噶嘛，系嘛？可以买 Q 噶嘛？我方俊辉话斋啊，咁所以就都系一个，即系就算从一个体育嘅即系竞技嘅角度嚟讲，你都系一个损失啦。你莫雷拉嗰啲走位，同埋嗰种人马嘅合拍，同埋佢赛前嗰种嘅预备，系嘛？同埋佢教马，喂，边一个做得到啊？啱唔啱啊？即系你啲人啲话佳龙区，喂，揾赖维铭骑都可以赢，哎，我觉得未必啊，可能有一关会输嘅，点都系。咁佢足之做到创举啦，就系、是、即系嗰个三冠大赛赢晒，都得佢做到啫。依家暂时都系系嘛，冇呢啲唔即系威水噶，系嘛，抵佢牙刷噶。咁啊，所以。佢走咗咧，我覺得係一個大損失嚟啊！夏季啲潘頓獨大，到時即係俾人撚狗撚到傻啦！唉，好難搞嘅啲潘頓，即係喂話冇就冇。嗱，聽日又有一隻近似藤雲，我唔夠膽貼啦。今次阿甩甩話，即係祝佢早日康復啦。佢入咗院，可能聽緊依家，佢都話唔揀，喂我都唔揀啦。上次係嘛升咗。一三一磅，今次仲加多一磅，喂加喂上次又输，今次加多一磅，咁你仲买系咪先？会唔会跑到攰咗咧？如果今次又赢，你啲啊忽隆忽重啦，咁啊真系我唔够胆买啦，真系听日嗰只近似腾云，大家我呼吁大家都嗰场可能睇睇好啲啊，唔好买啦，因为你咁样忽隆忽重咧，好难捉噶，大佬，你呢啲咁飘忽系咪先？即系到底系文家良嗱，阿甩甩就话呢个弱势马房，我觉得就。即系呢个我有保留啊，对于佢话呢一个弱势马房，因为佢话冇高达你同你尔达咁弱嘅，但系即系始终呢啲咁样上次无啦啦输咗，都无捻离头嘅，又话有挤碰又剩，咁你今次仲买落去就好戆居咯，仲要孭重一磅，上次唔得，今次得又咁好捻骑呢咯呢啲吓，咁啊。不是近似陈云啊，那只马 近似陈云都 应该冇气啊！如果近似陈云咧，真系唔使买噶啦，啊，真系甩毛啊！只马跑跑啊，甩毛嗰啲毛飞晒出嚟，条尾秃晒吓。好啦，咁我哋就即系唔系大仓唔敢买系嘛？呢一个我好有保留啦，听日呢一只马，因为跑马嗰啲心水最尾先讲啦。好啦，咁我哋今日正式开始节目啦。 啊，你讲咁耐，仲 未正式开始？喂，呢、這个唔系呢个无关政治啊嘛，呢、這个系 一定讲政治啊嘛。 吓？ 你净系讲政治嘅咩？ 唔系，所以我哋头先讲个体育咯，呢啲都系体育嚟噶啦，已经系唔系净系足球啊，大佬，知唔知啊？即系所以你打唔好嘴啊！呢啲系喂香港个赛马你唔够本土啦，兴皇陈香港个赛马业啊，大佬 咁两本土事， 喂梗系关啦！你知唔知香港个赛马业发展咋个历史啊？ 两块赛马都系英国佬带入噶，嗰啲鬼佬赌马啫嘛。 喂，咁但系香港个赛马市啊，系即系内过足球市噶嘛？你同唔同意先？ 唔同意 啊？点唔同意啊？有啲有，有啲有事实。 赛马市。 有事实根据嘅你都可以唔同意嘅，你真系啊！ 几时开始啊？ 呢、這个就喺呢一个這个开埠咧，冇耐就已经有啦。 即系1942年左右。 唔系开埠边1942年啊？个1941年系沦陷。唉。 咩沦陷啫？ 1941年就日本 移交。 1941年点主权移交啊？哥， 佢哋系咁叫噶嘛？咁你1947年就主权移交啦。 1997嗰个咧就收翻啊，1941年咧就沦陷，开埠咧就1841年啊，你嗰1941年咧就沦陷嚟嘅啊，可唔好讲呢个？ 系沦陷啫， 唔系咁嗰个沦陷啊嘛，你由英国 咁1997啲人叫话主权移交啦。 唔系咁，你呢、這个唔系呢个咧，又呢、這个系中文，佢有嗰个固定嘅解释嘅，咁样系咁四一年，1941年嗰一定系沦陷嚟嘅。 因为佢嗰个主权系不愿意之下，同埋系有抵抗噶嘛，嗰、那个系吓。 抵抗有冇好似几日嘅啫嘛？ 十几日嘅吓。 咁耐啊？ 系啊，咁跟住喺半岛酒店树投降啊嘛，阿杨慕琪啊嘛，咁所以嗰个系属于沦陷嚟嘅。九七嗰个佢系收翻，但系系文明一啲嘅，嗰、那个系冇打仗噶嘛，嗰、那个系。啊、你可以描述为沦陷又得，乜都得，但系嗰个系冇打仗嘅， 冇打仗俾人出卖啊！ 俾人出卖你可以咁讲啦，你多谢泛民咯，咁样系泛民都好支持噶嘛。 啊，司徒华为首嘛， 司徒蛙叫做啊，同埋李柱铭啊，李柱铭咧即系 李汉奸啊嘛，呢、這个叫做 李柱铭咧就。佢有个英文的李柱铭，啲人只乡土嗰度耻笑佢 咩啊？ 即系你咧就系你同我个你柱咧就一柱于啊柱铭，即系冥界嘅嗰个名，即系 点 解唔得？即系you are in the hell 嘅李柱铭 啊！乡土之心 啊！咁嗰个咧杨心然有杨心噶嘛？即系有个，你知唔知边个杨生豆皮佬啊？港大教书嗰个啊，四眼佬啊， 举中指嗰个啊， 吓， 系咪举中指嗰个杨生？ 系佢，唔系嗰个举中指嗰个俾人改图啊， 唔系佢嚟嘅，我以为佢嚟， 唔知咩佢话咩中央乜乜嗰个改图嚟嘅，杨生冇举中指嘅，佢都系教书佬嚟嘅，因为喺港大嗰处唔系举中指个假嘅。咁杨心俾人改名就即系杨咧，就系杨鬼子啊，杨心就系即系一火心个心啊， 黄皮白心啊呢啲 系啦，所以叫杨心，系即系呢啲俾人改名都几过瘾啊！咪即系讲下咧热狗啦，系嘛喺开始，咁因为咧热狗咧就俾人踢爆咗。喂，呢班友真系几捻无耻喎！喂，人哋搞居民大会走去做事吓，走去即系有决议，即系 即系有个投票，即咩大堂改建嗰啲嘢啦，咪美化工程。 因为佢又冇出席嘅，然之后佢抄人啲嘢喎。嗱，即系咧热狗啊，真系习惯抄嘢，唉，中意剽窃。嗱，呢又有证据，即系冇得呃人啦，系咪啊？嗱，又贴出嚟啦。即系你其实样唔样衰？喂，收唔收愧啊？喂，上个礼拜踢爆咗你哋抄，即系抄书系维基百科嗰树。喂，你黄杨达仲够胆写，真系唔知咩直播自己写作啊？你写咩作啊？ 维基百科啊？ 喂，你抄就抄啦，黄杨达，你完全系冇回应过我哋对于你嘅指控吓、啊，你默认都冇用啊！依家要你回应啊，黄杨达，唔好龟缩啦，仲出书？你出咩书啊？你即系抄考啫嘛，抄袭啫嘛，你系剽窃。整本书屌你妈！我哋嗱已经系上次金钱书卷三已经系列举咗一啲例子出嚟啦，系抄袭啦，完全系抄袭啊！啊，冇讲错噶呢样嘢系，你告我诽谤冇用啊！抄袭系可以喺呢一个嘅汉语大词典里边有呢个字啊，大佬，你系直头系抄袭啊！屌你谂乜成段一模一样嘅， 半字过字啊嘛， 改下都唔捻即系。即系佢都懒啊，唉！即系一个人可以懒捻到咁啊，仲俾人当系皇帝皇上。即系你嗰个封建王朝咧，真系好捻，即系垃圾啦，好捻噏耷啦，系嘛？靠抄嘅，屌嗱，好啦，睇下呢个啦，啲回应啊，大佬，嗱呢个又俾人踢爆你啊，呢个咩啊，邓文杰啊，吓， 又无啦啦走咗梁景川啊， 喂，你唔好走去抄人哋嗰、那个，喂，嗱你咧咩计梁景川业主嗱？左边个邓文杰写噶 ，OK。梁景川业主立案法团早前指出，计划花费2500万至3800万进行大堂美化工程，吓、啊。喂，你真系照抄人哋隔篱嗰个喎、哦，成张纸，吓、啊，嗰、那个剩余嗰、那个维修基金啊，8000万又抄人哋，你即系根本上攞人哋嗰张纸去抄啫嘛，系咪啊？系咪一模一样啊？喂，写嗰啲嘢一模一样嘅，啊。下边就加翻嗰个业权份数，点样点样赞成否决？喂，你唔好咁无耻啦！你都冇入到去，你冇入到去噶，你系你企喺出边，屌你有咩鸠企嘅啫？ 仲要系好似差唔多开始嘅先入啊！ 咪佢边度入去啫？ 有冇入啊？ 佢目前都冇入去，佢边有资格去啫？佢系居民咩？好啦，嗱，跟住咧呢一个一众良景小业主咧，就唔系一个组织嚟嘅，就是、一班嘅真系即系好有心嘅业主啦。咁啊，制作咗呢啲单张又派俾人，又话即系唔好签授权书啊。记得亲身出，因为一签授权书就濑嘢噶，佢又会帮你赞成嘅， 代理投票 系代理投票，咁啊叫啲人直接去。咁你呢班友你就唔好抄人哋嗰张纸啊，啱唔啱啊？吓，唔好抄啦！即系你哋除咗抄人哋嗰啲，即系你除咗攞人哋嗰啲嘢当系自己嘅功劳，喂，你自己可唔可以加翻一啲属于你自己嘅有你自己元素嘅嘢落去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兴旺诊，喂，你抄都唔紧要，天下文章咧大抄噶啦，因为大家都系基于嗰一个嘅事实嚟到去做一个嘅即系描述又好，你当系一个做翻文宣又好，都唔紧要，因为大家都系基于同一个事实。但你唔好屌你老母，你照翻人哋嗰啲嘢去搬翻过去啦，啱唔啱啊？即系等于黄杨达啫嘛，抄喂，如果你唔系抄得咁捻着迹。边人会发现到你抄啊，大佬？你可唔可以自己落笔去写作，系嘛 ？reface 过晒所有嘅字句，然之后加一啲嚟属于你自己嘅元素落去咧？呢个系唔系一个创作？有老师有冇教你啊，大佬？喂，要有你自己风格，有你自己元素噶嘛？屌你下下都攞人哋嘅单张，然之后屌咧搬字过纸照抄，咁我觉得系好唔可取咯。长远对于你呢个组织嚟讲。即当然你个组织都其实冇屌你冇得发展嘅啦，同你讲嘥气。即但系喂你系咪喂咁鬼卑劣啊，大佬？喂，我谂你兴旺诊抄嘢，即比如话我唔知你系咪即你做卷系嘛？比如话综合试题，喂你攞咗人哋个文本，你都唔系照抄，边有照抄噶，大佬？即好肉酸啊！唉，真系。佢咩咩咩計劃花費乜乜乜？喂，其實你呢啲嘢你有冇去聽過㗎？嚇、啊，你有冇聽過㗎？定係照人向指人話係啊係啊？好啦，咁都屌你都算數啦。跟住又同啲街坊互屌啦、啊、都未曾講佢呢樣嘢。喂，你呢個係好無恥喎、啊！嗱，大家睇一張圖片喎、啊，嚇、啊，有兩張，呢張都未算係嚇。啊嗱，左邊呢個咧，呢張咧，嗱呢張大家睇睇啦，圈住咗三個人頭啦，就分別咧就係、是、呢三隻熱狗啫，幫佢手嘅。OK，Anyway 都唔識噶啦。 梁日朗嘅死人樣。 都唔識噶啦，呢啲咁唔緊要啦。好啦，咁啊話説咧，梁日朗咧就俾人咧拍攝到喎、啊，嚇、啊！哇，你呢一個梁日朗。同其中一隻熱狗嘅主持，喂點會同民建聯嗰一個嘅陳潛行嚇、啊、談笑風生、啊，大佬？喂，你嗰一日咧？ 呢個鄭錦滿要出聲喎、 啊。喂，係啊，喂，你嗰一日係搞緊一個咩啊？搞緊一個法團嘅大會，而法團嘅大會裏頭，喂嗰、那個民建聯嘅即係當區嘅區議員，喂佢係冇反對呢一個嘅。即是議案的，即是說搞那個計劃，不知道幾千萬那個。但是你這班友照計你這個的熱狗，其實你是反對的嘛。你還走過去跟他談笑風生，喂，是不是瓜田李下，大佬？即是我不是說，我不會說你這樣叫做跟他勾結，但是你是不是瓜田李下，你自己都要避嫌，對不對？你還走過去跟他談笑風生，這些是證實了一件事是什麼呢？他虛偽咯，平時在網上罵人，不要通匪，跟鬱敏的互動都不行，你通匪他們這樣說，你自己問一下是不是啦？喂，有時候有些人拉民族黨又不行的。又你哋即系拉呢啲伪本土，嗱拉清正又唔得噶，啊你哋拉呢啲咧就叫做伪港独，拉平骨部又唔得，又通匪，拉 TVB 更加唔得啦，屌佢自己做翻晒啦。喂，你自己真系同民建联谈笑风生，咁你就唔好闹其他人啦，屌你老母，系啱唔啱啊？你呢个郑锦满记唔记得呢个郑锦满呢个扑街冚家铲？喂，卖 radio 台庆当日，梁家杰啊，公民党嗰个啊，代根梁啊。咪去咗呢個 MyRadio 個十週年嘅台慶嗰個上年八月啊，我諗你都歷歷在目啦。 喂，跟住佢就出 post 又喺度即系隔阿郁文啦，我谂你记得啦， 又 话 佢咩死心啊嘛，同咩公投制宪嘅敌人拥咩咩拥抱啊嘛。 喂，咁你呢啲咩嚟噶？你唔该，你用翻你屌你老母閪，你咁捻都系讲你呢啲系咩嚟噶？你呢啲呢个梁祝梁呢、這个咩啊？梁日朗同埋呢个陈潜行呢啲咩嚟噶？屌你老味，即系喂，唔该你啦，郑锦满，你咁捻中意讲嘢，你即系呢啲出下声啊！咪嗰个 My Radio 系一个非政治嘅台庆嘅一个， 佢仲要系佢即系请过阿嘉杰哥上去做咩噶嘛？ 即系你自己喂，你自己请人受访，即系接受访问就得。屌阿郁文请呢一个梁家杰走去做嘉宾又唔捻得。咁你呢啲系咩嚟噶？你呢啲系喂，你当日搞紧居民大会。你同民建联呢个社区主任行得咁埋，你系想点呢？ 喂，即系你都唔好公开俾人影到啊，系咪啊？ 吓，你零俾人知，莫俾人见啊，啱唔啱啊？ 即系你私底下做朋友，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你呢个时间，你唔好公开一齐出席，即系喺度谈笑风生啊！ 系啊，喂，你一学咗我啲音啊！ 咩音啊？ 你谈笑风生，我唉真系好啊，真系。咪呢个啱噶，谈笑风生嘛，你知唔知啱噶呢个兴旺诊嗱，即系呢个赞赏你啊，是其是，唔系噶，有啲人谈笑风生，我唔会话佢错，但系谈笑风生系啱噶，因为有个词语叫风生水起嘛，啱噶，风生系谈笑风生嘛，即系倾到好似风生水起咁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倾到屌，倾到眉飞色舞，佢而家直头系谈笑风生咧，睇下佢笑到个死人样，你见到梁陈朗笑到十熟九头啊嘛，见唔见先？边个话错嘅嗱，中意要赞你啊！呢个讲得好，唉， 夹硬嚟嘅你，吓好噶啦， 唔系夹硬嚟啊！黐线嘅呢个真噶吓， 唔系 chat room 有人讲咗啦，呢个郑咩郑松九都支持蒋丽云嘅婴儿基金啊！ 咁你成个党咪冇捻党格咯？屌你谂乜？你落到区，你啊真系同呢一个喂，咁你啊真系同民建联谈笑风生。咁你点解要追击嗰个阿袁啊？黄德元啊？点解你要追击佢啊？吓、啊？你呢个区嗱，你呢个区得三个人做社区主任啫，一个呢个陈潜行啦，一个就黄德元啦，即系俾佢热狗恰嗰个啦，一个就佢嗰个热狗嗰个咩邓文杰。屌你老乜！你同民建联谈笑风生夹埋，即系你点啊？即系夹埋佢走去做低阿袁，即系点啫？屌你讲清楚啦！热搞呢啲立捻杀啊嘛！你噶系我唔系话唔俾你交友啊，你可以随便自由同陈潜行交友，冇所谓，我唔会干涉你嘅交友权。 但系佢唔系呢个时间出现，俾人影到咁嘅相啊！ 喂，但系你嗰日系搞紧一个居民大会噶嘛？你系咪都有翻少少分寸啊？做人。喂，我都有同阿范太影过相，咁冇问题噶，即系点样？我似喺书展啊，大佬，咁冇问题噶，系咪先？咁你呢啲就有问题咯，你嗰日系为大佬风头火势啊嘛，啱唔啱啊？呢啲贪好睇咩？真系，系咪要有啲避讳啊？有冇脑噶？呢个梁日朗， 系有脑就未够啊！ 即系嗰阵时喺城大嗰个选举都已经好曳噶啦，即系又引入阿汪洋嗰啲人啊，走去拉票，你选唔到咪唔好选都冇捻做咯，咩编辑委员会啱唔啱啊？俾你霸捻到个权，你真系宣传热狗啲嘢吓，全部都系咁噶，所有热狗嗰啲狗只都系咁啊！话俾大家听啊，即系霸捻咗编委个权咧，就宣传热狗啲嘢，当正系热狗嘅机关部咁去做噶。嗰、那个系属于嗰间大专院校嘅学校嘅一个，即系大家共同营运嘅一个学生部嚟嘅，唔系热狗嘅分支啊，卫星台啊，大佬。好彩佢俾人哋抨扯咗，你知唔知啊？吓，咁冇得再搞落去，啲正扑街嚟噶啦，根本就系、是、你而家嗱，你而家睇得好清楚啦。呢个系咪陈潜行啊？俾人哋踢爆咗啊！呢、這个直头系咧，睇个头发都知啦。唉，真系要离捻谱嘛！你呢个系好啦，咁啊，跟住再睇下佢咧，就同嗰啲当区嘅居民咧嗌交啊！你知唔知啊？ 都唔系佢单方面屌人啊！ 系都唔系嗌交，其实佢屌鸠人啫。人哋问佢，即系话有冇咧？做嗰啲 你都冇做过，关你咩事咁啊？ 系啦。咁我抄翻嗰个 图片出嚟啦，同大家分享啦吓、啊，即系好卑鄙咯呢啲系啊。嗱、啊，有啦，咁啊呢一个嘅春雨青啊，嗱，如果呢位益友咧系有听紧我哋依家节目咧，就欢迎你打电话上嚟81912047，81912047，由你嘅第一身作出见证吓、啊，就好过我哋咧吓，由即系第二手资料咧去翻噏嗱。啊佢话关你乜事？即系佢系闹紧阿邓文杰啦，话紧佢啦。你有帮到我手咩？咁样吓，咁下边嗰个 case part 听咧，就相信系热狗嗰啲咁嘅犬只嘅滑稽支持者啦吓，滑稽走狗啦。个质问前就欢迎提出自己经历，证明人哋点样帮唔到你手都好。你咁讲个关好弱啊！下边嗰个咩 moon stella。就公眾是白痴嘅，幫咗你都唔知咁啦嚇。春揭確就係質問前，又係咁樣嗱，即係啲熱狗咧就好撚白痴啦。即係你咪見到佢哋係熱狗啲狗隻咧，佢哋好興就係咩咧？第一集體行動嗱，呢樣嘢我哋已經分析咗好耐嘅，成日同阿興旺診咧，佢哋其實習慣性係佢哋慣性就係大規模地 copy and paste 去洗版嚟到構成一種咧所謂。貌似壓倒性的民意，令到咧成個討論冇辦法進入一個正常的互動嘅狀態。即係依咁樣唔係討論噶啦，大家全部100個人，100個人講一種聲音咧，呢啲唔係討論嚟噶啦。以前我哋高登咧都好興嘅，就點咧？熱狗依家都係咁做噶，即係舊年都係咁嘅，仲係依家就俾我哋打到屌你乜七個一皮啫。就點咧？佢哋係開好多分身嘅 account。或者是動員了一大班的他的熱狗的主持啊 whatever， 就在高登那處呢凌晨三四點的時間呢就不停地去來到去出 post， 就即是你知道那些罵戰、啊、通常就是日間、啊、或者夜晚要睡覺的嘛，人家好了他趁人家睡了凌晨三四點呢就找一堆坑出來呢去灌水洗版了，咁咧就製造一種所謂既定嘅民意。咁你第二朝早開翻，哇，咪變咗好撚多熱狗嗰啲屌咧，後屘即係撐熱狗嗰啲留言啊。Facebook 都係一樣嘅，熱狗都係咁嘅啫。凌晨三四點 call 齊人咧，就喺度嚟不停出 post。上年嗰個咩迷之音啊，係咯，凌晨三點出咗 post， 成班熱狗話睇都未睇，誒、哎、未睇先 share 啊，誒我唔明白技術文先 share， 佢就係咁啊嘛，落咗 order 啊嘛。 你 share 乜嘢啊？ 你唔明係啊，唔明你啊 share 啲乜撚嘢啊？佢但系热狗就系咁样样嘛，就系、是、要制造一种所谓嘅既定嘅事实，系啊，就系、是、要洗版式制造一种既定嘅事实，等你啲人觉得佢有一种压倒性嘅民意，点知俾我哋踢爆咗，原来佢哋屌你谂乜得嗰二三百友啊嘛， 同埋佢嗰篇嘢系错漏百出啫嘛，佢都佢个 I P 都系自己打落去， 佢冇拍 enter 啊嘛，俾我踢爆佢，俾人耻笑笑捻到面都黄啦，真系一时佳话啦，俾我发现到佢冇，我察觉到 阿邵慧就话你唔识 I P 啊。 啲唔识 I D 啫，你嗰阵时冇拍 enter， 自己打个网址落去 cap 张图。 你唔识 I D 噶啦，常识你。 即系拆捻，喂呢、這个系俾我发嗱，呢啲咧话俾你听，即系个天唔帮你，咁样都俾我发现得到，就系凭住嗰个喺 Chrome 嗰度嗰个 icon 啫，个的咁多嘅破绽啫，吓、啊、都俾我发现到，其实唔系我发现，有益友发现嘅，吓咁佢话翻俾我听。咁你真係抵你死啦！呢啲叫做係咪？即係熱狗就好興係咁咯。嗱，呢啲又係喂幾廿個人 copy and paste 同一句嘢，你都唔係想人哋討論啦，你想浸死佢啫嘛？你想灌水，咁有咩意思啫？你覺得嗰個人會服你嘛？嗰人都唔會服你噶嘛？就算你俾你喺嗰度趕扯咗點啫，都唔代表你熱狗贏咗噶。即係你又有道理嘅，你咪去說服人哋咯。就不是咁样洗版咯，啱唔啱啊？ 熱狗唔系讲道理噶啦。 喂，就算我哋几憎熱狗都好啊。喂，过去一年啊，我哋何曾有发动嗰啲益友啊？即系我哋有叫啲益友走去郑松泰嗰度留言质问佢，但我哋从来唔会整一段咧罐头文咧叫人哋 copy and paste 嘅。即系我哋喂大佬，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嗰个嘅元素，有佢自己嘅风格，有佢自己嘅文笔。点会自己整条罐头文走去？我都冇做呢啲乜嘢啦，系咪先？我哋有呼吁嗰啲益友走去郑松泰嗰个留言质问佢，系嘛？但系喂，每一个人打嗰啲嘢都系发自内心自己打噶，唔好意思，唔系我整段嘢出嚟，个个 copy and paste 咁啊，冇捻意思嘅。咁样做系啊，因为唔系属于嗰个人嘅意思嚟嘅呢啲嘢。 但熱狗就好鍾意做呢啲所謂集體嘅行動囉，呢啲就唔係民主㗎大佬，呢係獨裁組織先會興係咁樣做㗎。即係所以嗰、那個俾人恰嗰一位嘅梁景村嘅居民呢，阿春於青，如果有聽緊嘅可以打話上嚟啦，聽到呼籲。咁所以大家呢對於呢啲組織呢都唔好支持啦，但佢哋呢依家呢我哋放啲圖片俾大家睇先。但原來佢哋呢就死剩一堆人嘅、啊、就包括呢個粉嶺男呢有個叫羅朗雷啦、啊、就扮咗跟進呢一個嘅咩毒狗案啦，咩、啊、動保權益啦，呢、啊這個唔好投啦。大埔運頭堂就有一個黃少健，即係歪菜嗰個嘅，即係專門 選區。 我哋亦有歪菜咧，專門監督嗰個啦，同埋呢個黃。 邊個張咁嘅紙嘅？ 咪呢張紙咧，就係我哋有一位益友阿 Esther 咧影俾我哋嘅。呢一張嘢咧就有名堂嘅，就叫做熱血嗰啲咩社熱血社區啊。 熱血社區 係啦，有名堂嘅熱血社區。 有 app 啊。 我冇 download， 所以咧我嗌佢send我睇。 佢话啲资料会，即系佢嗰个初版嗰阵买资料会send俾政府啊，而家唔知有冇改到，所以我唔敢 download。 因为咧我哋就要睇晒佢有边啲人啊，嗱，仲有啦，宝林就系蛇懒门啦吓，呢、啊、一、這个咧长亨村咧就严浩源啦，即系话俾大家听，嗱，依家死剩咧呢几个唔好投啊，记得。 严浩源。 這個呢个咧，山景啦，刘伟琪咧又变咗，梁景就邓文杰啦，就转咗区嘅，转嚟转去吓。咁啊，仲有咧梁柒朗啊吓，田景同埋咧高迪明、黄永思、天水围，嗱呢啲唔好投啦，唉，死剩九个啫。咁咧有啲啊已经榜上无名咯，包括呢一个嘅咩陈道啊，俾我哋系咁狂屌屌完之后咧，就蛋家佬啊嗰、那个。 呢个黄永思新噶嘛？ 新都冇用啦，嗱你唔好见佢系女人咧。就真系同情佢，就 同情佢身。 唔系同你讲，即系我同我啲人讲啊，即系唔系咬你希望陈。 见到女人就 即系唔好嗰啲人咧，啲毒男啊，尤其系唔好见到女人咧用条蕉谂嘢吓。 见到女人用蕉谂嘢都唔会见到佢用条蕉谂嘢。 即系唔好俾佢迷惑，俾个即系表象啦迷惑咗你。 唉，即系唔好好似某君咁咯。 咩某君啊？ 阿基啊， 吓 唔好似嗰个阿基咁啊， 系啊，喂，阿基服务咗呢个丽国村几廿年， 唔系喎，阿基 边阿基啊， 姓林嗰、那个， 我林浩基系林浩基啊， 系， 咁嗰、那个嗰、那个就冇捻理佢啦，嗰、那个狗头军师专门老点啊，点捻到阿梁油咁样啦，冇捻理佢啦，唔系讲佢就。咁你即系呢啲唔好俾个表象迷惑到咯，咩黄明诗呢啲吓， 着好多噶， 哇喺条街度同你， 咪 喺条街度同你鞠晒躬冇用啊，转个头嗌啲人喺网上清算你啊，依家少咗咧，嗱有个益友就话，依家见唔到咧，热狗霸凌啲益友，霸凌其他本土派，梗系冇啦，我哋经过一年嘅，喂，我哋经过一年嘅系咁肥佢哋，佢哋用边啊够胆依家喐啫，喐边个啫，佢用。佢唔夠我惡屌啫，咁所以佢先我先。 佢已經冇乜道理可以言噶啦，佢好多都唔解釋噶啦，直情。 佢梗唔解釋啦，嗱，篤數又篤爆咗佢啦，抄襲又篤爆佢啦，反骨又 佢自己自認咗添。係啊，篤出嚟。 喂，篤數又自己認埋啦，喂，反骨你又冇得抵賴啦，嚇、啊，抄襲你又冇得回應啦。喂，我鬧親你都全部有證有據噶嘛，大佬。所以咧。就是依家佢冇得再霸凌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哋真系攞事实出嚟说服到其他嘅益友，说服到啲市民。喂，呢班真系冚家产嚟嘅。咁你就算咧，我冇叫你支持我，你唔使支持我，但系你再话俾听，你唔使支持热狗得啦。好简单啫嘛。咁样嘅情况底下，热狗先至即系冇得再作恶啫嘛，就唔系佢自然消失噶呢一样嘢。你即系大家要即系。嗰位益友啦嚇，喺你唔知喺邊個留言咧，要明白喺租租屋個留言嘅位益友，要明白呢樣嘢就係、是、喂，經過我哋一年以嚟咁多個益友係嘛出嚟，哇！真係抵抗式噶，真係我哋要好多謝益友出嚟，即係同我哋即係陪過我哋咁多個晚上，喂，好緊要噶呢樣嘢係得你一個都死噶，話你聽得我哋幾個，喂，我哋成個台屌你諗得三條友打麻雀都唔夠腳，都唔係靠我哋三個嘅，靠全體益友嘅，其實係。 约你打边都约成年 唔系你知咁，你唔好讲你啦。有啲人约咗我年几都未曾，差唔多两年啦，都未曾约到啦。 系啊， 唉， 听下留言。 你知唔知有啲人 啊 ？Lee Carson 嘅留言几搞笑啊？ 咩啊？ 你睇下留言咧。 边度 Lee Carson？ 神 区其实呢、這个哦，黄明斯就非常之猪。唉，咁啊呢个就见仁见智啊。即系我只系提示啫，我唔知佢咩样啊。其实我见到佢系女人嘅。好啦，咁啊就。即系所以呢班咁嘅热狗一票都不能投啦、啊、大家记得啦，真系咁啊！即系呢个热狗咧就差唔多啦啊！ 你咪热狗真系，当时又话咩选？ 喂，你唔好睇其他网页啊！喂，好嘈啊！你大佬，诶、哎，专心啲吓，专业啲好啦。 系讲紧热狗啊！佢嗰时又话选举系即系上一次立法会选举最后一届啊嘛，咁你仲差乜嘢选啊？ 屌，恐吓啫嘛，即系等于啲店铺执笠。执咗十年都未执啦，租约期满， 长期执笠嘅， 租约期满系嘛？大清货，屌你谂下个约续几次？ 日轮咁样，又话2017年嗰月30号就开始做唔到30年按揭啦，搞埋啲末日神教咁样。 系啊，喂，佢依家仲话哈罗咧讲嗰个咩2047，哈罗嗰个摆捻到明就系屌你老母劈捻嘅咧，佢嗰个声明就系、是，即系话俾你听，依家我就系要转简体，你吹捻得我涨咩？即系佢就系咁解啫嘛，你估佢真系信2047末日捻咩？ 简体都冇得2047啦， 傻仔！ 全面转涌都冇得2047啦， 你唔系你依个乜鬼嘢？水晶佬佬叫咩啊？呢、這个水晶佬佬系咁话，诶、哎，2047嗱，边个话系诶，即系伪命题系真噶咁样？人哋嗰个摆捻到明，即系话俾你听， 夹啊，同埋跟埋楼啦。 系啊，喂，人哋嗰只话俾你听，哈罗嗰只话，就算我转简体，你唔好理话佢转简体啊，就算佢唔捻教中文又好，乜捻嘢都好啊，照样有人排队，即系俾钱啊，俾几万蚊，俾六位数字啊，就系入读啦。即系佢话俾你听，根本唔捻 债券嗰啲啊。 喂，根本人哋唔捻需要听你呢班咁嘅友嘅民意啊，因为佢系一个私营嘅机构、私营组织嚟，唔好意思赚钱嘅。你咁捻 住喺后面啫嘛，住喺学院。 系啊，喂你咁叻，你唔好捻读啊！根本人哋唔系收你呢啲咁嘅学生。 觉得嗰间使你2047咩？ 咪都二咩2047啫？咩准备接即系迎接2047转做简体啫？佢要转就听日转都得啦。喂，我哋都讲过百鸠几次啦，法定语文条例同埋基本法。嗰度写明嗰个系嗰个法定语文系中文啫嘛，佢都冇讲正体定简体啦，啱唔啱啊？佢要转都得噶，呢啲唔系 tricky 嘅，佢中意转就转吓、啊。总之佢有利于佢咧，啊民意又唔反弹嘅，佢中意转都得噶，唔好意思啊，冇写明系正体中文噶，你呢啲人唔捍卫咧就冇噶啦，就系咁解啦。不嬲都冇讲到明咧，就唔可以用简体嘅，简体都系中文嘅笔录嘅其中一种形式。好清楚噶呢啲，我哋系我哋冇话赞成简体啊，冇屈我哋啊。但系即系话俾你听，简体就算喺现行嘅法例底下，佢都并不违法嘅。咁啊，讲咗俾你听。 即系佢冇本所谓即系指定嘅汉语大字典，嗰本字典入边嘅字些字咯。 冇错，就系、是、因为佢冇一个汉字表话俾你听边啲系规范嘅汉字啦。大陆嗰个文字法咧系有噶，讲到明系一个规范汉字表噶。净系嗰个表里面嗰啲汉字先至为之系合法使用噶，啊！你香港系冇噶，好粗疏噶。咁当然嗰阵时英国佬系嘛搞呢科嘢嘅时候，佢唔住你搞。 嗰阵时都未有简体噶， 唔系嗰阵时有简体字噶啦，94年。但系佢咧，即系成立一个法例嘅时候，佢系留咗好大嘅空白俾你哋去呢班友去自由发挥嘅。中文咁，你如果系。即系等于我哋已经上一次讲过好多次啦，吓口述形式就依家系叫所谓广东话啦。咁如果佢客家话统一咗嘅，等于一中嘅，咁依家我哋都已经讲紧客家话啦，吓、啊、咁所以嗰个中文咧，嗰、那个笔录嘅形式咧，你依家系正体。迟啲如果大部分人写简体咧，就简体噶啦，就唔需要咩2047，2047系废嘅，话俾你听。呢啲点系算系咩啫？ 要搞你 唔使等2047啦，乜要搞你唔使等2047，搞紧啦已经，傻仔，成2047真系俾你50年不变啊！都懵捻咗噶，你真系陈云根卖楼啦，叫佢去，其他唔需要再讨论。呢个的确系伪命题，我要讲，的确就系伪命题。佢搞你需要等咩？搞紧啦已经，仲唔系啊？多鸠鱼成日2047。 卖楼先啦，叫陈文根去，唔好使讲嘢啦。好啊，咁啊讲下呢个香港众志咧，又好离谱嘅。我哋不如播个短片啦，佢 delete 咗噶，兴宏诊呢个系。 咁你咁无私。 系啊，我哋睇睇片啦。要诶、哎、死啊！要睇下save 咗边度先，因为佢哋咧就唔系装弹弓嘅，记唔记得啊？ 系啊系啊，装够靓妹啊！ 吓， 好捻贱啊！ 哎，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OK， 咁我哋依家睇睇嗰个短片先，真系好丢架我呢班友吓，好睇片。 诶、欸，龙咁威，特种警护卫我啊，太惨香港戏喎、啊。 同我哋一齐去挑战下一班零零后嘅同学仔，睇下我哋仲认唔认识我哋八九十后心目中嘅经典电影啦！我睇下呢套戏啊！ 好啊，龙咩贾富威啊？ 龙咁威？ 诶，龙咁威，特种警 哇！睇戏睇紧戏，我觉得系好睇咯，因为后边有观众啊嘛。 唔知呢啲人系边 个？哎呦，郑中基、暴龙哥啊，点解唔识啊？ 郑中基咩？周丽淇、 方祖义。 冇啊，太撑香港戏喎！ 呢个又咩嚟噶？ 台风天冇上啦，我哋都 我哋起起起起。 你睇呢两个系边个偶像嚟噶？ 一个古巨基啦，一个 左边系咪古巨基？ 我知边个，但唔知边 个。喂，横刀夹！哇，呢套有啲咁嘅嘢嘅咩？呢套香港电影嚟。 赛车，讲战争嘅。 中国就唔似。 有冇听过陆地啊？你 陆地。 哦，哎，咦，喂，走先喎，喂。 都系陆四啊？ 唔知喎。系啊。慰安妇啊，好似系，系嘛？ 文化大革命。 其实我唔知道有咩版本，就系话好多版本。咁其实。是不是真實性可塑性在哪裡，唯有它的真實度在哪裡是不清楚的，即是聽故事這樣聽，我不好信任它。 那個文革不太好啊，我們 為什麼每年都有六四晚會，有沒有去過啊？ 不用坦克車那麼厲 害，你覺得中國即是用這種方式去清除嗎？ 我覺得 嗱，片段咧就睇完啦，咁大家睇到咧，其实香港众志你咪睇咗几粒无耻咯。 佢真系整整啲电影俾人睇。 嗱，首先你又唔表明你自己嘅身份，喂，走埋嚟访问你，喂，兴旺请我访问你啊，我叫郊游，边个郊游啫？你做咩做援交噶？吓，边捻个你系？你又唔第一，你不表明你政党背景嘅身份。第二，你话考人哋嗰啲电影啊，咩港产片电影？咁你咪考咯，喂你拎呢啲片呢啲片出嚟，都唔系佢嗰个年代，佢梗系唔识啦。你估个个仇思达啊，个个无敌神驹啊，拎个梁醒波出嚟，哇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又识，屌你老尾，个吴君丽你又识，呢个又识，嗰个又识，吓、啊，喂嗰啲僆仔唔识啊，正常嘅。你咁捻中意考，你得闲去大埔攞啲嘢出嚟考下我啦，系嘛？你考下，你又话俾人听嗰啲系电影嘅剧照，系咪？咁嗰啲我梗係冚唪唥大部分都識啦吓，港產片嘅我淨係睇港產片嘅啫，西片我唔睇嘅，我講過㗎啦，其實已經喺節目嗰度，咁呢個 anyway 冇關嘅吓、啊。好啦，你咁中意考人哋，考下你無撚離頭拎嗰個即係叫做黃維林啊嘛，喺嗰個六四嗰、那個嗰張坦克車嗰張相啊嘛， 坦克人啊嘛，叫俗稱 吓、啊，有咁嘅俗稱咩？ 有。 OK，anyway 啦，好啦，咁你。喂，你话到人话到明俾人听，你嗰啲系电影嘅一个剧照，咁人哋肯访问你，咁你好捻俾面啦。你记得上早个排好捻热噶啦，记唔记得未曾落雨之前五月尾，热辣辣喺街嗰度话访问人哋肯 show 你呢个八婆，喂肯 show 你呢个八婆，肯企喺度睬你，都已经系好捻俾面，仲问埋无捻离头嘢咩咩香港电影嘅剧照。 啲黐閪線嘅人哋邊有興趣啫？人呢個唔睇香港嗰啲港產片嘅，好少人睇嘅，你知唔知啊？嗰啲靚仔靚妹睇嗰個韓劇，睇嗰啲係得我哋呢啲中堅嚟嘅。喂，睇嗰啲咩啊？韓劇啊、日劇啊、Netflix 啊、西片啊，問佢哋嗰啲又可能識啊？呢啲點會識啫？你仲要拎張喂，跟住你又裝彈弓喎、啊，無啦離頭嗱。首先人哋就已經唔撚知道你喺度問緊乜嘅啦。一嚿雲噶啦，俾你問到，跟住你拎張六四嗰個咁嘅相出嚟，咁人哋梗係唔知啊！你問人哋呢一出係邊咩電影啊嘛？咁人哋唔知啊，好正常啦，唔係以無知為榮，對唔住，我哋唔係抱持住呢種立場，而係一個僆仔十幾歲，即係好後生啦，嗰班真係，喂，佢唔識呢段歷史啊，好正常，你咪循循善友慢慢教導佢咯，將一個正確嘅史實嘅知識。嗰、那個資訊話翻俾佢聽，就唔係去咁樣去 manipulate， 跟住就屌你老母喺度嚟玩鳩人哋啊嘛，啱唔啱啊？ 仲要係即係咧咩葉建源為首嗰啲教育界人士，就放棄咗，即係放唔少，即係爭取唔到將個六四嘅事件加課程入邊啦，搞到靚仔唔識，即係批到靚仔。 不嗰啲就算上堂有教點啫，都唔會考噶啦，六四啱唔啱啊？喂，呢個係好新嘅嘢嚟嘅啫，三十年內嗰啲歷史嚟嘅啫，大佬會唔會考嘅？首先，即係我都好懷疑。咁同埋人哋唔識係好正常嘅，你唔好怪佢，係咪先？唔識咁啊點？唔識你咪教到佢識咯，好簡單啫嘛。你就唔係咁樣裝彈弓，然之後人喺人哋根本上又唔撚知嗰一個嘅歷史事件嘅情況底下，即係根本就冇相關嘅背景資料嘅知識，佢都唔知咩六四事件，亦都唔知咩叫八九民運，係唔知啊。咁你又問人哋嗰個清場嘅方式恰唔恰當？佢想走啊，大佬嘅三十幾度，梗係話俾你聽 OK 啦，啱唔啱啊？ 仲要你唔肯幫人打格仔喎？ 喂，呢個又好無恥喎！ 人批鬥佢。 喂，你又應承咗人哋打格嘅喎，你又冇打格喎，你鏟咗條片就算數喎，即係你香港眾志。梗冇道歉啦，唔係好似有嘅，屌唔好闹佢，好似有道歉嘅，收尾出咗个声明嘅。咁但你道歉都无补于事啦，无论离头嗰个女仔 搞咗成个星期啦。喂， 即係虽然话香港依家网络嗰个 attention 係好，嗰个周期越嚟越少嘅，你都搞到人哋好难麻烦啦，仲有啊。 即系我哋就唔会记得嗰几个女仔嘅样子， 佢啲同学记得。系啦，佢同学记得，哎呀好柒啊，乜咁样噶嘛，就会说三道四噶啦嘛，喺背后。喂。我哋就屌你老母，梗系唔捻惊啦！我就更加之唔捻惊啦，系咪先？即系俾你笑骂由人啦。不过你闹我，一定闹翻你啊！虽然咁讲，所以唔好闹我吓嗰啲咁嘅陈乐行啊，尤其是陈乐行啊，一严重警告你啊，话俾你听。 好多乐行嚟噶， 唔系要讲陈乐行啊，成日拉我啊。不过要讲翻张仲志先，屌咪啊，俾佢又。查开咗，喂！呢班香港众志，你唔能够咁样做噶嘛？你知道六四嗰个史实，你好捻威咩？好捻巴闭咩？系人都知啦，吓、啊！六四嘅史实仲有好多个方面添，有冇同人讲啊？柴玲啊，让呢个学运领袖先走啊，话一定要流血啊，然之后自己走佬啊，走佬学运领袖柴玲啊，所以我永远打佢个姓柴嗰、那个柴系豺狼个柴，无耻嘅呢个人系。喂，刘晓波、终极和李飞吓喺嗰个天安门嗰处见到有支枪，吓、啊、有一个市民咧啊揸住嗰支枪，佢就走去掟烂支枪，然之后话记得咧自己整亲只手好痛啊，有冇将呢啲都系史实一部分啦、啊？我记得清楚过你啊，香港众志，唔好意思，你够我全面咩讲得？诶，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真系考人哋啊！嗰张系咩图？你好捻巴闭咩？你全能全知咩？你识得晒咩嗰啲嘢？咁样真系恰人哋嗰啲僆仔，即系咩？你依家升华咗做老屎忽啊！好啊，升咗做二字头啦，廿零岁巴啊巴捻闭啊，吔屎啦！你哋去话俾你听，你哋嗰个生命政治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去到终结噶啦。梁天琦一出嚟，你冇埋角色啊！话俾你听，泛民捧佢唔捻捧你哋噶啦。喂，我真系同阿之峰哥讲啊，喂，脱离呢班友啦，割席啦，你哋同佢哋呢班捻佬害捻死你啊，之峰哥。喂，我呢真系良心说话同你讲啊，你嗰个政治寿命你要延续，真系要同呢班柒碌咧切割噶。 知唔知啊？真噶呢样嘢肺腑之言嚟啊，唔系点你啊？你可以唔信，你都继续死揽住呢啲咩林朗贱啊啲人。梁天琦出翻嚟，你冇订企噶啦，话俾你听，你坐几耐，人哋坐几耐啫。本来唔打算讲呢啲嘢，爆响口冇办法啦。你自己谂下啦，之峰哥摄嗰个枕头，依家其实都唔系话你啊，你下边嗰班友嚟喺度揽佢，喂，唔该你啦，真系你冇订企噶啦，迟啲谂谂啦呢样嘢。对你自己的前途，你又嗱选举之路你已经终结啦，走到尽头啦，系咪？你仲剩翻啲咩啫？谂谂啦呢样嘢，啱啱啊？唉，真系本来唔想讲啊呢啲嘢，就系咁啊！啊，哇，咁啊，真系你呢啲事实上系真系，喂，大佬你嗰、那个，即系你嗰、那个。企图系好曳啊嘛，你边能够咁样去装人嘅弹弓嘅啫？人哋唔识咪唔识。喂，唔识咪唔识咯，唔识你咪讲人识咯。你成日讲咩六四要将佢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史实要传承，咁你咪去教佢咯。你咪去循循善友话俾佢听，嗱呢啲系属于系咩嘢？六四乜嘢？木西地乜嘢？柴玲系边个？吴耀希边个？侯德健边个？啊，因为咩事而有呢件事？吓、啊？由八九民运开始讲咩胡耀邦，喂嗰阵时成大又有俾我夹过，之后都同我即系反咗面啦，又系中文系嘅人嚟嘅，同学我都唔捻惊，话俾你听，嗰阵时成大又系月报做编委嘅，有条友中文系嘅，唔好开佢名啦，冇人识嘅，因为开名嘅嘥气。喂，嗰阵时佢就系又系唔识六四，又扮识六四，吓、啊、维基百科都唔查，佢话六月四号啲人咧就系走去话悼念阿胡耀邦，跟住咧就即系引发咗。 即 系佢，即系佢当咗招种树晚界版方式，六月四号一日发生晒啊！咁咪即系唔捻识咯，嗰件事唔识扮识又走去写咯，呢咪低鸠能咯，唔识就唔好写，唔好乱写，查维基百科都得吓，呢嘢唔紧要嘅，因为个史实得一面嘅，即系大家都系用嗰个史实嗰个基础噶吓，呢啲唔怕噶，抄到吓、啊，只要有你个人风格得啦，喂。咁你都唔系咁写，跟住帮我踢爆咗，又反捻咗面啦。嗰阵时系2012年啦，示威唔捻听得我啲意见啊！你明唔明？我话佢唔捻识啊嘛，就系、是、屌你谂乜维基，你都唔捻查嗰张图，我仲有响树啊！成大月报你丢紧全间学校嘅假，六月四号一日发生晒，点解六月四号凌晨就已经清场啦，大佬？点捻咗一日之内发生晒？得几？其实系六月四号凌晨嘅时间就已经喺度嚟清场屠城啦，唔该。唔捻识你呢啲咩啊？头先嗰乜郊游识捻识唔捻识几多识几多嘢啊？使唔使我出十题俾你香港众志考下你哋听问下六四题目啊？平反系乜你都未捻识啦，班友人噏你又噏，平反系乜识唔捻识啊？啲政治性嘅词汇咧，不能够人噏你就噏噶，呢牵涉到意识形态，因呢啲牵涉到意识形态嘅嘢。是不能够人噏你就噏，司徒蛙用得平反呢两个字，一定是有他嗰个嘅目的噶嘛？ 我梗系谂过度过啦，司徒蛙。 佢就将你呢班人捆绑喺共产党嗰个评价底下，你要求佢平反嘅意思，即系要求平，即系要求共产党去修正呢一个八九学运是反革命暴乱嘅呢一个嘅评价。平反的意思是这解，不可以有第二个意思，不要说、哎、我要、共产党下台就是代表平反，不是、啊、共产党要求共产党下台不是代表平反、啊、平反不是这解的，即是等于吃饭就是吃饭，你不要吃面吃面就吃面，对不对？平反有它特定的意思的嘛，这件事是一个政治性的词汇，你们在那里无限联想、哎、这个是这个是他用这个魔咒捆绑着一班贼碌，人说是你又是，是什么东西？查一下先，讲到明给你听，平反是有特定意思，你死在那里说没有问题，哎呀，我不是，我自己的帮他是什么添加了元素什么什么什么，左交好 了， 你屌你，那个字不是这样解嘛，贼碌，平反有特定意思就是这样解，文革都平反过，冤假错案就平反过了，平反是共产党做青天大老爷去做的，不好意思啊，傻仔，真的很猛的，对于人，你又不认识香港众志，识不认识啊？喂， 你要中意咁中意 challenge 嗰啲僆仔，你 challenge 支联会仲好啦。点解到依家就抱残守缺，死又要揽住平反两个字啊？你又系因为要定咗中国共产党系嗰个法统啊嘛？明唔明啊？佢一个合法嘅政权，所以平反嘅工作亦都系由共产党去做啊嘛？明唔捻明啊？结束一党专政咧，就同呢个平反咧。是有矛盾的，逻辑上边是，因为你又要结束他的专政，他的专政是叫做人民民主专政，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多党合作制，你怎样结束一党专政呢？你要求他去做一个重新评价工作，又叫他收皮，是有逻辑上的矛盾，不要人叫你叫用下个脑，不用就会生锈。唉，所以咧真系嘥气嘅呢啲人系，话俾大家听啊！仲有你知风哥好好割席啦，同呢班柒头累捻死你啊！真系啊，唔系你可以唔信噶，你可以继续死揽佢哋噶，揽两揽你咪知咯。只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你好快见功噶啦！呢啲嘢系睇住嚟啦，系呢啲嘢我判断买百家乐我冇咁准噶，呢啲嘢我睇得即系。五中九成，一中八成啊！你谂谂啦，呢样嘢你自己唉，唔好多讲啦。好啊，讲下呢个梁耀忠嗰件事啊。梁耀忠咧就俾阿黄雅文咧真系拆反嘅呢单嘢系。 写文年啦。 嗱，有好多人就闹白头佬啊，白头佬呢件事，白头佬固之然系个扑街嚟啦，系佢个扑街，我唔系要争住佢。但系喺呢件事上边，即系话佢咪俾一班所谓嘅劳工组啊，就话佢唔出粮咁，佢都冇钱就唔出粮啦，大佬，即系要解雇你班友噶啦。其实佢都有俾遣散费就炒咗你班友啦，系做足晒合法嘅程序噶嘛。OK， 就冇唔知闹乜，喂。即系等于，比如话我搞一间嘅叫做神区电台咁先算啦，同你兴旺诊签个合约，租租屋签个合约。喂，我年年蚀钱嘅，到一日唔捻做啦，跟住你就走开记招屌鸠我，话点解要炒你鱿鱼？咁唔啱数噶嘛，啱唔啱啊？喂，佢街工作一个机构冇盈利，佢觉得有财赤，唔想再请你，咁啊解雇咯。喂，好简单啫，请你一世噶。哇，咁唔捻掂啊，大佬，你当自己咩公务员啊？吓、啊？铁饭碗啊，唔炒得你噶嗱，炒嗰三条友就冇黄雅文份嘅，但系搞个记招嗰度咧，咪又有佢份噶，大家睇下啦。呢一个即系黄雅文系咩人呢？就系、是、嗱、啊，坐咗喺呢一个嘅，即系坐咗喺呢一个左手边呢只阿巫婆就系黄雅文啦。 阿巫婆。 是阿巫婆啦，这个绝对是样衰咁交关。喂，你这个黄雅文就是什么人呢？嗱，当阵时我哋误打误撞，纯粹以为佢是长毛嗰派嘅人，社民连嘅人，原来唔是，原来黄雅文就是泛民嘅重点栽培嘅接班嘅对象。喂，喺佢落选之后啊，佢只不过作为一个普通嘅浸会嘅同学仔，有乜可能啊？咁多嘅传媒的机构是可以 众星拱照啦， 喂，可以找他去访问，又去港台啦。即系我不恨噶呢啲嘢，唔系话诶你葡萄人，你眼红人，我讲过一百次你请我都不会去嘅嗰啲嘢系啊，我你理捻得我吓？ 我唔喺远广播道， 所以我绝对不会去嘅。屌你咩叫咩八点钟啊？你嘅节目冇人听啦，得翻的士佬、小巴佬都唔听啦。小巴佬依家 有啲人会扑到佢噶嘛？ 咁嗰啲咪拆碌咯，我哋依家搞个台，喂，依家我哋搞个台，衰衰地 Facebook 1100人听 ，YouTube 700几人听，都1800人啦，大佬，我使乜走去你嗰个咩台啫？你个台多得好多人听咩？你估你仲有10000人听咩？你 AFM 广播，唔好呃自己啦，系唔好唔紧要啦，系咁啊，即系佢中意去咁啊去咯吓，即系话俾大家听呢条友。就是众星拱照的泛民系嗱，电子传媒 台上阿陈建文好似赞佢添， 系嗱，电子传媒同埋呢一个文字传媒访问佢都唔紧要，跟住六四债大会当晚，佢仲系获邀上台做呢一个分享啊！嗱，呢个就好捻卑鄙啦，见到 唔系呢个普通嘅浸大学生，点解邀请佢咧？ 呢个系点解邀请呢条友走上去？喂，佢边位啊？ 邀请其他同学仔 啊？系啊，你唔请阿刘子琪去，你唔请阿麦关伟去，点解请佢啊？请问咁啊，梗系顾之然啊！呢条友就重点栽培嘅 对象啦，好简单。跟住陈建文仲话佢做做得好啊，就要俾啲掌声佢喎。嗱，即系证明咗呢条友系咪？ 造神计划已经启动。 好啦，跟住就掟呢个咁嘅黄亚文走去拆反啦。啊，即系呢个街工又有你份喎、啊，呢、這个咁嘅咁样嘅记招嗰处有冇搞错？ 啲人系咪职业学生啊？ 喂！乜都有喂 ，Deferlin 去参选嗰阵已经 喂，你又唔系呢一个浸大学生会嗰个会长，你系凭咩？你有咩身位可以切桌咁转啫？吓、啊，你边位啊？请问你系你代表咩啫？你代表边个啊？请问喂，所以当日咧，我系好感激，非常之感激，千万个感激系所有益友同埋浸会嘅大学嘅同学。 我你感激陈士齐。 我唔会感激佢啦，佢自叫做自作自受啫 ，send 个 email 威逼利诱。好啦，我要多谢啲同学，同埋多谢啲益友，系接纳我嗰个嘅建议啊，系叫啲人唔好去投呢个不信任票。嗱，多几廿票咧都死咗，瓜咗噶啦。多几廿票 踩计 嗱 唔中嘅， 多几廿票，然之后令到多几廿票嘅不信任票，系令到个投票率系达到10%，佢就去咗个当选嘅门槛噶啦。好啦，如果佢当选会有咩后果呢？第一，浸大学生会就会一定系会重返维园，嗱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signal，系带到俾个社会噶啦。呢一年咧系阻截咗佢，但下一年咧又要靠翻你哋浸会大学全体同学你自己努力啦，啊！吓、啊、呢一样嘢，呢个讲真嘅， 搞咗佢今年先，下年就要继续。 系啊，咪呢个搞帮你帮得到你一年一年啦，系咪先？呢样嘢冇人够胆提出，因为屌你咪叫人唔好投票，呢样嘢好难去开口嘛。即系佢哋会觉得咁，我讲啦，唔紧要啦。系我做丑人，就冇乜所谓噶啦，已经系。因为你叫人投票，即系佢哋会觉得哇，你呢样嘢唔啱唔恰当，我系违反咗嗰个所谓公民嘅义务嘅。我唔理噶呢啲嘢， 咁佢嘅设计有问题嘛？ 我系唔会理呢啲咁嘅嘢噶。我话俾大家听，我做任何嘢，如果我参与得嗱，成功不必在我，成功 必有我在，好紧要一样嘢。喂，唔使一定系我巴闭嘅，你哋威水唔紧要，但系咧，即系你又唔需要计较咁多呢啲咩手段啊，或者哎呀有咁多顾忌啊。你最紧要向住嗰个目的前进啊！ 有啲人中意扮君子啊嘛。 我唔可以话佢扮君子，佢哋可能有咁嘅顾虑或者忧虑，吓、啊，即系我无谓去怪责佢哋，但系唔顾得咁多噶，有阵时系最紧要系你要阻截到佢。嗱，你阻截唔到佢嘅后果系咩呢？佢就系带领浸大学生会攞住嗰支旗走翻去维园，然之后咧，本身咧，我哋依家八大院校都不去参与呢一个，即系唔去参与呢一个。支联会嘅集会咧，就变成浸会重返噶啦。咁咧， 仲要第二件事就系重返学联啊嘛。 系啦，仲要重返学联，咁咧就会造成一个咩咧，叫骨牌效应。嗱，理工嗰边咧就已经系想蠢蠢欲动啦，不过俾人喝住啫，唔够胆喐啫。啊，跟住俾人屌。咁如果黄雅文做，黄雅文做，佢咪有跟咯，好简单啫嘛。即系一定要有个领头人噶嘛。咁好啦，佢钉捻咗啦。搞唔捻到咪唔搞咯，但系就好多谢大家系真系接纳呢个意见，又冇觉得我喺处发疯系咪？喂，佢可以觉得屌你都无敌神驱仇师，但我点解听你讲啫？你又唔系浸大学生吓、啊，你识乜嘢啫吓？你喺度嚟干涉校政用乜嘢？你喺咩？即系可以咁谂噶，你明唔明啊？啊，可以唔听我讲噶嘛？咁卒之都系得几廿票啫，不信任票其实系成功咗呢个策略。我想好多谢你哋系去。接纳我呢个意见吓，真系唔好去投，好紧要呢样嘢系，你依家去投都死咗噶啦，已经系几廿人嘅就讲紧系三几十人就已经系瓜得噶啦吓。 呢啲咪真系啱啱好 啊，啱啱好啊咋系啊，所以就好多谢啦，真系令到佢冇办法喺今年嗱，但系下年咧好大嗰、那个即系继 续掹扎 嗰个泛民咧系会。加大嗰個力度咧，去重返校園，因為下年係六四嘅30周年啦，所以咧佢哋唔好咁大安旨意啦，嚇、啊、真嘅呢樣嘢係，你哋要開始穩定一啲人揀卒咧，去咩嘅？因為依家黃亞文釘咗啫，但係佢嗰班友仲係讀緊，依家你知大學係4年噶嘛，嗰班友係讀緊 year two year three， 下年仲可以繼續去競選嘅，即係佢原班人馬除咗黃亞文之外嚇，咁、啊、嘅時候咧你好大鑊， 即係佢上次都唔係淨得黃亞文一個係黨員啊嘛。 有个地下党。 系啦，仲有啲系仲要俾人揭发咗先至认啊嘛，咁所以 俾人追捻住嚟问嘅。 所以本土派咧亦都要密锣紧鼓啦，你自己开始去揾人啦。呢样真嘅系要开始噶啦，系要你开始部署噶啦，唔能够系到时操之过急咧，太 Q 咁啊好捻肉酸。到时俾佢赢捻咗咧，屌你谂乜几大院后三十周年重返去一家团聚咧，就好捻肉酸噶啦。咁啊呢样嘢就佢哋谂啦，要我就爱莫能助啦，帮就帮到几多得几多啦。我都喺个台度靠我喺 Facebook 嗰度噏下啫，系咪？ 尽力啦，咁 尽力啦，吓。咁啊，即系做得几多得几多啦，系咪？总之大家， 你王阿文张生使唔使放咁耐啊？ 唔系，跟住话俾人听，咪等人记得呢个閪样。 你圈住佢嘛？ 咩 啊？咁你圈住佢嘛？ 唔使圈啦，得一条友望镜头，得条女。所以你就要理解得到点解长毛系咁柒嬲咧？开头我哋都唔知啊，即系屌，即系整走咗你嗰、那个 大佬。佢第一铺 原来系由梁国雄代表泛民去带领呢个社民联嘅成员重返校园嘅第一铺就塌 Q 啊！屌你谂乜就滑铁卢啊！输俾仲要输俾你个无敌神，佢唔怪得佢咁卵嬲啦！咁依家就明晒啦， 屌你屌咗一个月啦， 系啦，唔怪屌咗我哋一个月啦，就系、是、明晒啦。原来呢个黄亚文系佢哋重点泛民重点栽培嘅对象嚟嘅，无卵端端咁样塌 Q。咁梗系系人都嬲啦，即系话俾人听长毛贼系无能啫，大佬输俾一个僆仔，啱唔啱啊？ 但 系 长毛贼呢几日冇玩 Facebook 啊？点解？ 点解啊？ 佢六四筹咗32万啊嘛， 哦， 佢玩十几人问 嘅，唉，即系筹到 fat fat 啦，即系费鸠钱彩你。 佢死人啲就，唉，左手边入钱。 咁佢 冇第二句嘢讲，佢段段片咧，俾你都话入钱。 咁佢唔系啊，佢个论述其实都系得咁多啫嘛，阿兴宏产你知唔知啊？ 左手边入钱，右手边入钱，唔该，有钱翻屋企得啦。 且佢嗰阵时都系咁噶啦，吴文远咪心得阿长毛贼个真传咯，八达通都唔区啊，成张入，八达通就成张入啊，屌你真系， 你无耻，八达通都食埋你。 啊！ 跟住话咩啊？嗰阵好似咩占领之后嗰一年零，系咯，佢话我哋条防线系唔使冲击嘅，入钱就得噶啦咩？ 咩防线唔使冲击啊？ 佢喺度扮嗰啲占领嗰啲警察嗰啲。 哦，我 OK， 即系喺度扮人哋啲口吻吓。 系啊，你见到无耻啲人。 系你大嚿上身啊，猛闹无耻。 喂，讲无耻啊，你一个唔可以唔提噶。 吓？ 另一个唔可以唔提。 边个啊？ 热血公民咯。 吓。 即系旧年六四七就连住啦。七一嗰阵咧，热血公民就即系又唔。又唔贊成人哋啲論述啦、訴求，佢自己走埋去籌錢喎、 啊。唉，咁你老實講，今年你學聯咪係咁撚樣，所以我就成日都覺得，嗱呢個並非針對任何人啦、啊、嚇、啊，即係聽到嗰啲人唔好嬲啦嚇。喂，我成日覺得學聯解散咗佢啦，唔好搞啦。屌你有一日籌錢真係籌8000多元，唉，你一人抌心口啊！你揾八條一抌心口，每人捐1000喺度啦，走去出丑做乜撚嘢啊？即系你又只喺度嚟，喂！你又不停咁样，喂！过去几年不停咁样去批评呢一个泛民点样借住六四去筹钱啊？借住六四嚟到去呃食啊？借住六四嚟到去食人血馒头啊？等等啦、啊、吓、啊！你讲到好撚尽噶啦，其实已经系。你是冇本土派是冇去六四集会筹钱的空间噶，要好清晰咁样讲。所以你去到啲市民都唔会buy你噶，你咪得8000多元咯。咁你自己知道啊，样嘢。咁你咪好，咁你咪好捻即系肉酸咯。咁我觉得系，即系何必呢，系咪？今日即系大选啦吓，即系佢哋中意去咩嘅啊？咁啊。唔捻知啊！但我觉得呢个组织应该系解散咗佢。你一日唔解散咧，你一日都有个轮替个危机啊嘛！你解散咗佢咪冇咯？你明唔明啊？一了百了。点解要首先点解有个咁嘅组织嘅存在先？啱唔啱啊？当然啦，佢哋会 阿费都讲咗啦，共产党搞出嚟噶嘛。 唔系，佢哋会有好多千百个原因出嚟，又话啊呢个组织有好多资产咁样。我唔会同 佢派晒佢咯。 唔系，我唔会同佢拗。唔系啊，佢话啲资产仲喺左交手上，又要攞翻乜乜啊！我唔会同你哋拗噶。他们一定会大条道理大把道理，我告诉你，我如果我是学联的秘书长，我就解散了他。 啲钱都唔捻要啊！呢只叫傲骨，唔系叫傻仔，要嚟乜捻嘢啫？同左交争咩钱啫？嗰次佢哋筹咗呃咗啲同学每年六蚊鸡，你咪由得佢咯？嗰只解散咗佢啦，唔好捻要啦！呢个组织，我成日都咁讲噶啦，冇人听，冇人听唔紧嘢啊！你咪当我发疯咯，迟早有一日，我喺度讲啊！你本土个细弱，你本土个细一弱，有翻几间嗰啲咁样嘅吓，即系院校咧，系由左交攞翻个学生会个权，就踢咗你班友走咧，你都系玩捻完嘅啫，你唔会千秋万世噶喺个学联嗰度，你就要话佢点样咧？你就系凭住一个暂借嘅时间、暂借嘅空间，瓦解咗呢个怪兽组织。咁你咪功德无量咯， 留一条尾喺度咯。 你咪功德无量，青史留名咯。就依家屌你尾咁咪尾大不掉咯，就系、是、你就有个轮替嘅危机啊！讲俾你听就系我讲嘅呢样，我唔怕讲嘅呢样嘢，直头讲埋出嚟，唔系咩开口牌，而话埋俾你听个危机咩？就系、是、你会俾人夺权啊嘛，你唔会千秋万代噶嘛。而呢个组织本应系唔应该存在噶嘛，佢系凌驾咗八大嗰个嘅自主性噶嘛，讲咗百几廿次噶啦。喂，依家左交，喂你咁样，喂你依家上次你估阻到王亚文一次，佢再加大啲力度去搞。 咁第下年又搵个靓啲嘅，可能就唔得噶啦嘛。 靓啲我都唔得啦咁。 咩神驹不行了啊？ 啊！喂，你揾个靓啲，我都屌你咩？我都要可能考虑下，大佬。屌你谂乜就系佢够猪啫嘛？佢今年喂好老实讲啊，阿兴王陈，其实你都讲咗个重点出嚟啦，就系嗰条女够猪啊嘛。你揾个陈法拉去，佢赢捻咗啦。呢个事实胜于雄辩，话我认噶，佢亦都要承认呢、這个王亚文个样就系够猪。佢可能咧，如果嗱，即系咁讲啊吓，平心而论，可能佢哋走去学下化妆啊。各样啊，佢赢咗都唔定噶啦，所以咧就，唉，我觉得咧做人咧不能够乱权咯。你走咗去嗰个组织嗰度，喂，本土派都霸咗个学联几年啦，有咩嘢做过啫？我唔知啦吓，佢话好多即系帮助啲义士啊，即系攞学联啲钱啊，咩各样，唉，我唔同佢拗，我唔会同佢拗嘅。系啊，你都咁，你梗系会有做到啲嘢噶啦。但是你的终极目标，你是要令到那个学联是长期存在啊，还是令到这个学联组织是不复存在先？这个很重要了，就是那个路线的问题了。哦，你不是的，原来你要觉得学联是应该长期存在，不好意思，我那个路线就是觉得学联应该收皮瓦解彻底灭亡。很简单的嘛，如果当初为什么要退啊？当初退嗰阵时候都已经拗过啦，哎呀，嗰啲钱啊攞唔翻，冇得分，冇得分咪冇得分咯，就唔系你啊，唔系落你袋噶嘛，哥，你咪俾左交纳咯，你自己再筹得唔得？嗱，一个人如果有民意，佢有本事嘅咧，万丈高楼从地起，你自己慢慢揼石仔揼得翻嚟噶，你嗰啲咩钱有几多钱啊？嗰个讲紧有咩钱啫？嗰啲系。有几多钱啫？嗰度讲紧咪几千零万嗰个咩单位咩？有几多钱啫？嗰度系嗱，我唔知啦吓，你可以纠正我啦。如果你觉得系有，喂、哎，嗰、那个有几廿亿嘅喎，咁啊，你咪去争咯，争下咯吓。咁、啊、我啊背啦吓、啊，我唔知啊。你又唔系原来嗰个千零万、二千零万，唉，算柒数啦。如果咁样就你如果二千零万可以系杀死啊组织嘅咧。令到呢个咁嘅烂鬼学联不再存在，我觉得系抵啊，抵啊，知唔知啊？少过一亿啊，佢都抵啦，唔好要啦。 等到呢班咁嘅社民，你唔使揾啲第二梯出嚟啊，招摇撞骗啊嘛，拎 学系啊，喂，你应该怼冧佢嘛，趁佢依家你仲系掌权嘅时候，即系呢个我睇法啦吓，你可以唔认同啊，嗰啲学联嘅人士吓，呢个我睇法，因为你唔应该存在啊嘛，你组织系。点解嗱？即系等于我哋开台，喂嗱，比如话我哋咁多个网台啊吓，喂，你突然间整个 網聯咁先算啦嚇，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整個網聯，然之後咧，屌你諗咩所有人都要俾黨費啊！我啊租租屋啊，你每人交會費嘅要整個網聯，然之後統一曬你哋所有網台嘅意見，就發聲明啊呢樣嗰樣啊，你黐閪線嘅，咁我點會服你啫？喂，每一間院校都有佢嗰個獨特性，有佢嗰個特色，有佢本身個民意噶嘛，唔係八間大學都一樣噶嘛，大佬，咁點會整個學聯啫？你黐閪線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真係。即是怎样整个网联出来，热狗又入，我们又入，跟着花生台又入，这样啊得不得啊大佬，你自己不能得啦。你即是搞个学联执柒了他，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啊。整天看得个钱呢，我觉得是即是我不知道啦、啊、即是如果你有什么钱呀。唔好亂權啊！真係你同埋你班學聯嗰班都做一屆啫嘛，我俾你威極，你都係做一屆啫嘛。你下一屆你都係要係第二個做噶啦。咁俾你做個學聯又如何啫？你我話俾你聽，冇一個人依家做學聯係威撚得過羅冠聰可以選得到立法會議員，冇一個可以超越到佢噶。那個成就嚟計啊！羅冠聰叫做選過即係贏，即係做過九個月啦，立法會議員。冇人威撚得過佢噶啦！如果你將我唔知佢哋仲要霸住個學聯，當然佢哋會有好多個唔同嘅原因，好多唔同嘅藉口嚟到去誤殺局。但我覺得呢個組織咧，應該係要收皮嘅嚇、啊，都講過噶啦嚇。所以廣大，你話佢藍血又好咩都好。喂，佢系本事喎，佢第一间发动话退喎。嗱，如果佢唔发动咧，第二间发动就俾人咧呢呢呢喺度闹你啊！佢因为佢顶得到呢个压力，佢顶得到啊！嗰班僆仔啊，即系当时嗰个僆仔就叫做阿汪俊杰啦。 你老友啊？ 你老友，喂，冇乱噏，呢个你老友嚟噶，汪俊杰系。 C K 呢个 吓咩 C K 啊？ 俊杰咪 CK 咯， 哦，汪春杰系啊，咁喂 ，CK 汪，咁佢系顶到个压力啊嘛，咁呢样嘢系喂佢系有呢个 credit 嘅、哦，你冇得话佢嘅， 咁佢系成日俾人闹啊， 咁事实上系佢 inspire 到我哋几间学校一齐做啊嘛，呢样嘢冇讲错噶，咁即系希望佢哋自己又谂谂啦，不过都唔会听我讲噶啦呢样嘢，因为我唔系第一次讲啊，你讲几次都唔听啊，唔系会听啊，所以我都系喺个台嗰度发表下嘅啫吓。即系你都唔，我哋唔会预咗人听噶啦。呢、這个即系意见系咪？个学联必然会长期存在，而且当你个本土派嗰个细弱嘅时候咧，左交咧又复辟嘅时候咧，佢哋就将会喺未来嘅两至三年之内夺权。我讲嘅吓，两至三年之后拎翻出嚟听啦。如果你觉得咩嘅，唔怕讲有立此存照啊，佢哋会立翻嚟做噶啦。 最极啊嘛，简单啲嚟讲就系、是、 喂，佢王亚文都系争少少啫嘛，一步之遥啫嘛，下年。我不知道他们会想着怎样去抵抗，其实都不是只是浸大的嘛，有很多间的嘛，他不一定要在浸会那里 去再即复辟的，他可以选第二间， 他有 空搞成大的，是啊，他有空搞第二间撩一撩一下，喂，他想复辟很久的啦，对不对啊？因为他现在断了的嘛，他要开始搞的嘛，复辟是要， 即是他以前还有袁家伟这些可以即透过学即大学的梯队上去嘛， 系，咁所以佢依家要培育新一代嘅时候，佢咪要又要攞翻咯。咁攞翻嘅时候，喂，咁佢攞攞下，咁你个学联依家死剩几间啫嘛？中大、树人、科大同埋岭南啊嘛。咁岭南不嬲都系好多左交噶啦，已经。 岭南退联失败啊。 吓，咁唔好讲啦嗰单。咁好啦，咁另外几间喂，好简单嘅，喂，跟住有如果退咗联嗰啲又申请翻入联。咁咪搞掂你咯，你即系 嗰个入联嘅手续好简单啫嘛，就系退联嘅手续做多次，个将个议题调翻转。 咪公投系啊，你调翻转头啫嘛，即系公投，我哋投入联，咁佢如果动员得到啲人去投佢，上得到位啊，都动员得到噶啦，嗰啲你放心啦，你惊佢唔够票咩？系。咁你已经俾佢夺咗权就已经唔捻光彩啦，你明唔明啊？屌你学界又系本土派嘅。嘅民意占优嘅都俾人哋攞咗权嘅，你又几肉酸啦、啊、吓、啊？ 即系你领即系而家领即系叫霸到学联个位啦，咁你咪继续追击咯，放乜放二手脚？ 唔系继续追击，系要解散啊！个组织系，我觉得要 再进一步啊！ 即系进一步将佢肢解啊，系要由内部将佢肢解啊！不过冇人会听噶啦，呢啲嘢嘥气啊！我哋喺个台度噏下算啦，唔会有人理噶。 佢哋个个都要靠学联个躲上位啊嘛！ 嗱，呢个你讲啊，我真系冇讲呢样，你得罪人啦！呢个我冇讲啊。 我得罪都入你数嘅 啫。你入我数，嗱啲兴旺诊讲啊，有咩嗱冤有头债有主啊？屌真系，不过我真系冇讲过，你讲啊呢啲嘢，即系我不嬲都系个立场冇变过，由当日成大嗰阵时开始啊。好好啊，我哋依家听电话啦。 讲开学联咧， 系 又讲开义工文咧， 系 最无耻啊！呢个汪洋喺度闹，喺度笑呢个学联，唔支持佢嘅六四嘅立场，又走去筹钱啊！ 咩唔知即系咩啊？ 即系话学联唔支持立，即系唔支持呢个咩？即系六个治疗嗰啲立场嘅。 咁你唔支持泛民嗰啲，你又去七一游行嗰度筹钱？ 系咯，嗰啲无耻啊！啲咁嘅人 吓，你又冇资格批评人啦。 你一个月后你会出现添嘛？ 系啊，你冇反你又成日反泛民吓，成日闹泛民，你又走去七一游行 嗰度搞住人哋个 party 喎。 挑男啊！你 人哋系即系叫做你去申请俾个位你咁，唔使争咁啊。 吓， 余公民唔申请自己霸位喎， 吓， 即系阻街喎。旧年啊，欧乐轩未做议员嗰阵，即系未做立法会议员嗰阵，上嚟讲过啦。 吓，踢爆咗佢啦，话佢哋冇申请噶嘛。 即系专搞全人 party 噶。 喂，同埋人哋要有一个某一个百分比，好似唔知 10% 要俾翻民阵嘅，佢都冇俾啦。佢哋自己代晒啦。又几扑街。 佢斗少。 咁佢少极都冇奉献啊嘛。 可能同學聯今年差不多，即係 我哋比例。咁我哋都數過啦，佢哋個箱都係得好少錢。喂，大家比例啊，依家1000個 like 都唔夠執笠嘅，我哋 好執笠 嗰啲。唉，咁係啊，咁1000個 like 都冇喎，咁肉酸啊！大家幫幫手比例嚇，唔該曬，多謝各位益友。好啦，我哋聽電話啦，興宏診。 好啊 。好啊，時間嚟到6月10日星期日嘅凌晨。12:10啦吓，阿 K L 听话人哋学联系筹钱为义士热狗啊点咁，所以佢哋会好多藉口话唔解散咯，因为佢哋要为义士啊嘛，我唔会同佢拗嘅，所以喂早晨点称呼啊？ 系你好，我叫 Brian 啊。 系 Brian 你好。 系啊，咁我系咧头先之前打话就打出嚟咧。咁其实想讲中置单嘢嘅， 喂， 等等先啊，我部电话头先又开始咗个直播喺度，我删一删佢先。 好啊，你瞄咗佢得噶，唔使删嘅，请讲啊。佢要删埋，喂，佢熄埋我哋个电话嘅兴旺诊。呢个 Brian 可能啲操作个电话唔系咁咩，一再打翻俾佢先。 48630。 诶、哎。喂，唔好打嚟啊 ，Brian， 系嗱呢啲嘢真系你唔使打电话嚟噶，我打俾你啊吓，你唔好再收线啊，唔好再揿熄佢啊吓，即系乱咁揿啲电话，一打紧俾你啦，喂，听唔听到？ 系得，听到 你好。啊，你嗱，唔好再乱咁收线啊，你继续讲又讲中字啊。 Facebook 点解删埋个电话？唔好意思啊。 啊，得唔紧要，你话讲中字系咪啊？ 系啦，咁啊，即系容许我咁讲啦，我都系千禧年代出世嘅，咁啊，可能同即系俾人装弹弓嗰啲学生咧，差唔多大。 千禧年即系2000年啊？ 系啊， 即系18岁喎你？ 未够，我冬至先出世。 哦，即系17岁。 系啦，争少少啦。 吓，咁跟住 咧。即系咁讲嘅。 系。 即系容许我喺度，即系代表我呢一代人讲。即系佢哋对于政治嘅认知同历史嘅认知咧，系好少好少，系好低嘅咧。佢哋嘅认知，即系就算好似比上好似头先俾人，即系俾人装弹弓，我就有咁样。即系佢哋对于六四吓，即系佢哋得个支持，即系可能佢哋哦七一有游行，六四有集会，但系佢哋对于个政治嘅认知，对于历史嘅嘢更加系可以好皮毛。 系， 即系我觉得有啲时候可能。讲起啲历史嘢，佢就会系突然无啦啦讲啲唔知，我都噏唔出嘅烂 get 啦，真系好烂嘅烂 get。 你讲嚟听下喂。 政治度，喂咩啊？ 你讲啲烂 get 嚟听下。 我噏唔出即系嗰啲，即系大家喺度讲，咦个间下车碌过个人会死嘅，即系嗰啲咁嘅烂 get 咧。咦个嘢啦，做咁多证咧，即系嗰啲咁嘅烂 get 咯。 哦，咁唔系嗰个阿马力都讲过啊，以前。 打六 G 嗰啲啊， 打六 G 啊嘛，系咯，你都记得啦，你十七岁又知，咁你又知，马力都死咗好多年啦， 系咯， 咁你又知系咪先？咪即系佢哋冇 睇翻啲历史资料嗰啲咩打六 G 咩都爆笑嗰啲嘛，就 系 改嗰啲歌词啊嘛，细只哥听呢啲啦。 其实咧，每一个年代都有唔同嘅人咧，即系基本上每一个年代都有相当部分嘅人。是不去走去理解啲嘢噶啦，你就算问嗱，我唔好讲话你走去问嗰个靓妹啊，你走去问啲中坑啊，咁佢知啫，你再问得深入啲，佢都可能答唔出啦，唔记得啦，啱唔啱啊？ 你 问 下志峰哥啲同学仔，咪个个识啦。 系问志峰哥啲同学仔都唔系个个都知啦，六四知唔知柴玲做过啲咩，讲过啲咩啊？知唔知刘晓波掟枪掟个手痛啊？喺回忆录嗰度写，屌你真系！ 即係講開啦，黃之峰嗰陣時，即係佢哋啱學文思潮啱起朵嘅時候咧，就反國教啦。 係， 咁嗰陣時我都係小學雞嚟嘅啫，但係我對佢哋即係嗰個支持程度已經係我想加入埋學文思潮噶啦。 你冇入啊嘛？收尾係嘛？ 梗係冇啦， 哦、 我第一個第一大隻講啊。 喂，我恭喜你啊，阿 Brian， 恭喜你啊！呢樣嘢好在你冇入，知唔知啊？ 咁係。系咁计啦，即系嗰阵时收尾真系听阿陈区，你先知道原来香即系学文思潮咁乱。咁就算佢过度变咗香港众志，都唔会好得去边啊！结果依家出到嚟嘅效果，咪仲閪紧过以前咯，就系、 是。啊，嗱，即系证明咧，为阿班人即系唔系话我卖花赞花香啊，即系证明我哋个节目系有效噶，即系踢爆呢一个学文思潮嗰啲里边嗰啲臭屎啊，系嘛？ 系啦，系啦。 啊、 我想话喺度咁讲，我想话代表我呢一辈人咧，即系喺对于即系我系见到嗰几个装弹弓嘅，其实即系对于历史同埋对于时事嗰个认知度咁低咧，我觉得我哋系有唔着嘅，即系我呢辈，因为佢哋全部都系好多时候我睇翻，就算我睇嗰啲系我同我同一辈，都系可能系同一届小学毕业嘅，佢哋到头来个 Facebook 上面都系啲饮饮食食啊，可能系啲同动漫有关嘅话题啦、啊、即系我见到比较多系呢啲。 系 咁，即系佢哋可能对于政治参与度可能唔多，即系我就讲，即系如果你讲到系类似即系偏向，可能系我唔好讲到话本土派咁样啦，即系叫做支持民主嘅，即系会理少政治嘢嘅，我觉得我识嘅可能五只手指之内数得晒。 O、okay. K、 啊。即係就算你以前細個點樣，即係有時即係我哋以前細個，我講開呢啲嘢，以前咪有首高登咪有首歌叫咩《核突之啊 style 嘅， 嗯， 以前小學都喺度唱噶，五六年班嘅時候嘅事嚟嘅，都係即係嗰陣時都仲會即係對呢啲嘢，即係起碼我哋有個認知感係對我哋對大陸人都冇乜好感，但係我就好停留喺呢個階段，跟住就繼續大家都係飲飲食食，就冇再點樣進步過，咁我就結果喺即係由小學五六年班跟住到依家咁多年就梗係大躍進啦喺入邊嚇。咁即係其實，所以我想就話，我哋呢一輩人的確有唔著，就係、是、我哋對於個認知係不足啦。但係唔代表你呢個香港仲至不仁不義咁樣嘅行為係得嘅，係嘛？即係就講第一件 事， 你咁樣裝人彈弓，梗係不仁不義啦。你頭先我係咪頭先好彩頭先播翻條片，因為香港仲至 delete 咗，我都睇唔切。 哦， 睇翻佢頭先。全部我啲相都係嗰啲電影劇照嚟噶嘛， 啊、 跟住佢先打一句，佢自己都講翻到明，佢自己咁樣講，跟住收尾佢有一句字幕就係好啦，跟住問一啲歸六啲，你擺到明撞人彈弓啦，係嘛？你呢就叫不仁不義啊嘛。 係，同意。 即係又即係佢憑乜嘢話自己係叫做一個學生組織？一個學生組織會攞啲學生去裝彈弓咁樣去 話翻學生 住？佢 學生組織，即係租質啲學生，我哋幾卑鄙啊，大佬！ 其實可恥啦，係咪先？你先一嚟，係嘛？你首先你不仁不義，唉、哎，我都大家真係嬲得成都講唔出，真係，唉，你句事。頭先諗過，即係第一佢咁樣，即係第一佢咁耐以嚟，我唔覺得香港做住第一件事。你睇翻再六四商品化嗰啲，嚇、啊、整件咁嘅死人爛鬼 T 恤，跟住成班女哭喪，跟住整到似女子監獄咁喺度笑緊，話佢啲三次女子監獄啊！即係，突然間咩？突然間都覺得唔諗起咗講咩添，真係。 我唔緊要，你諗一諗先嚇。喂，你講關於講個周庭咧賣嗰件衫咧，都嗰、那個廣告都幾鬼白痴嘅喎，真係。佢又擘大隻眼，其他嗰啲攣低曬，即係唔知代表啲咩意思啊？ 個女係咪咁撚款啊嘛？ 嚇，係啊， 係 咪？ 係咯。你第一點就話佢不仁不義啊嘛？咁你跟住你唔記你點啊？太緊張唔記得咗啊？ 系，突然间我又唔惊，我拆开咗不仁不义啦，我而家个老豆又唔记得咗，唉，真系。 唔紧要，你谂谂啊，喂，你继续讲可以，喂，嗱，比如话你依家咁样，嗱，你嗰啲同学就对于呢个六四冇乜认知啊嘛，你话系咪啊？ 即係佢哋唔係都唔係六四嘅，但係有時可能我就知啦。 嗯， 咁講就咁講啦嚇。咁我就學下我嗰班咧，就有個死臭飛油脂仔嚟嘅。 嗯， 咁佢咧就有一次咧，就突然間 死臭飛油脂仔。 唔係啊，咁我冇形容錯佢。 你咪二千年啊？你係咪十七歲㗎？啊，幾過癮喎！你呢個好繼續。 佢真係咪真係問我？我想問一啲關於香港獨立嘅話，都我真嚇。佢都會問， 我即係反而 我解釋完俾佢聽之後，佢都係嗰啲樣都唔係好接受到嗰啲咁嘅反應咯。俾翻我係，我都唔好接受得到咁咯。我真係咁樣講翻，即係起碼佢就陣又唔知點解，就揀切佢條筋去聽我講。因為我喺學校講啲咁嘅嘢咧，都俾人其實即係我又唔可以話佢當係異類啦嚇，但係佢哋會覺得我係你係一個同我哋有啲異別不同嘅人。跟住佢會用啲好唔知，我都唔識形容，我覺得係。即係佢反而係向好似向你喝彩咁樣，但係我唔知佢係想喝賭彩啊，定係想撚化我嘅， 當你激進分子咁咯。 唔係，起碼佢肯同你咧打開呢一個話題嘛，第二個彩你有味啦，咩傾呢啲咩？ 唔係，佢聽完之後，跟住佢都係我行我素，繼續做一個臭飛，跟住放下去食煙，跟住開賭檔先同我講嘅。 喂，但係佢起碼喂，但係佢起碼係會肯同你去傾呢一個議題喎。但有啲人 佢 唔 係傾，佢問一下啫。 哦，佢問都好啊，好過即係連提都唔提啊。 系嘛？不过大镬少少就系我嗰班有条友竟然走咗去支联会六四集会啦 吓。吓、啊，哦你嗰个中学， 佢又冇捐钱嘅，佢又讲到明显唔捐钱嘅，咁都叫做衰唔晒啦，系嘛？ 即系佢，即系你个中学同学啊，同班噶？ 又另外一个嚟啊，系啊、 okay ， 嗰啲又系嗰啲，即系所以咪话夹埋，真系计埋得五个，可能有啲小学同学，有啲又对政治有啲认知咁样，做个黄丝咁样又系咁样，但系佢做头来，跟住见到都系，即系可能系。即係我就冇乜點再同佢問政定佢政治咧，但係咪見嚟見去都係嗰啲飲飲食食嘅嘢啦嚇。咁佢做個黃絲我就計埋啦嚇。 咪總 啊，即係 好多都係嗰陣時參與過啊，瞭解過之後就因為嗰叫熱情冷卻就唔理，就照聽嗰班 人講啊嘛。直頭唔係熱情嚟啊，啲只不過係玩嘅。嗰陣時佔領區就佔領咗金鐘下角度。咁啊，有啲同學又落咗去睇，即係佢好似當頭落場咁買嘅。我聽翻個另外一個，因為我同佢有少少，即係我自己就係總之就咪聽翻佢哋講就話，好似落去落當頭落場咁玩嘅。 梗啦，有人喂，我係知道啊，有人喺嗰處食大麻添嚇，喺嗰啲咩佔領區嗰處。 食煙我就見過 嚇、 啊，我哋叫佢食煙啊。嗰陣時喺我好似喺下角度 煙係紙啊，唉，阿 Brian 真係。 争好远啦，系嘛？ 梗系唔止啦。 我唔知啊，总之见到一男一女喺个帐篷度隔个头出嚟咁咯。嗰阵时我喺大会堂行翻过去政府总部个方向，见到见到两男女隔个头出嚟，唔好理佢就行，就咁样啊嘛。即系系啦，总之就系咯。继续佢喺度咩讲啊？即系大家又醒唔起。即系佢讲啊，佢讲翻香港众志先啦吓。即系我老实讲，即系我其实一直以嚟咁多年嚟，我自己即系对政治呢家嘢啊，即系我有细细个，可能由我老实讲，启发点就系天星码头同皇后码头清拆嗰单嘢。 咁犀利哇！嗰阵时你几岁啫？ 嗰、 那 个年代开， 嗰阵时阿朱希迪，我仲记得佢爬上去皇后嗰、那个。嗰、那個 啊何來啊嘛， 嚇佢係喺嗰個碼頭個頂，哇！嗰陣時真係好耐喎，你係二千年出世啊？係 啊，甚至 哦，嗰陣時阿林鄭仲走去嗰個碼頭嗰度同嗰啲友開會噶嘛，記唔記得啊？ 呢、這個冇記憶啦，我最記得都係阿何來佢哋嗰班人爬上去嗰啲頂啊， 係、哎、何來啊？ 何來就嗰陣時 朱希迪啊咁 嗰 啲嘛嚇。 嗰陣時嘅何來就梗係覺得我喺心入邊緊有啊，定係嗰啲專家依家屌佢臭黑一條。 唔係喎，何來不嬲都係白痴啊！你真係嗱呢樣嘢，你真係何來不嬲都係白痴啊！嗰陣時真係同阿陳太競選啊！ 呢啲跟住就梗係冇認知啦，梗係。 哦，呢個太早啦，何來咧就咩咧？一個即係嗰陣時喺觀龍樓咧，何秀蘭咧咪棄甲為兵嘅，即係唔做啦就。因为他没有做地区工作，又输翻俾叶国谦，嗰阵就何来帮阿何秀兰去顶啊嘛，系啊，接棒啊嘛，所谓啊， 即系工作，即系但系都系嗰啲咩啦，依家屌咩又交紧到无伦，有叫人食素，几好笑，睇翻个睇有睇到人哋 cap 佢图啊，佢话你六四去纪念。問題你班友咧冚唪唥有幾多人係食肉嘅？你哋食肉都冇資格悼念，因為你同鄧小平一樣，一撚又一桶膚華，咁你冇人知道你點解啫？點解啊，大佬？ 哇！四隻咁。 哦， 喂，即系咧， 真系冇得同你六四咁。 喂，佢咁样好，喂，好正喎呢个，即系所有食肉嘅人又不能够去六四悼念喎。喂，我呢个我睇过嘅。 系啊，冇资格去嘛。 人 cap 过系啊。 冇资格。 喂，好笑啊！呢个真系。 唉，啲人又话我把声唔似十七啦，唉，真系。 唔系呢个系事实上系唔系好似。 我冇造假，总之就唉。 夜七岁系嘛？ 一定冇督数，一定唔系热狗。 一定冇督数系嘛？阿 Brian。 一定冇 读 数， 系， 你冇啦，扮后生做乜鬼嘢啫？博攞彩啊！依家 冇啊，所以我都系，我都冇扮后生噶，我都同意你噶，所以我都相信你噶，你明唔明啊？ 唉，真系， 我都冇扮后生，系咩啊？ 系咯，等等，都系未谂到究竟想讲咩？ 唉，唔紧要，你一路顺住个 flow 去讲得噶啦，唔使夹硬谂翻个 point 嘅。即系你讲嗰段片，你头先讲到吓， 即系我睇完我都系真系好嬲咯，真系。即系你，即系我又系真系大几时嘅，因为咁我都每日啦，落嚟都隔咗几日嘅。星期嗰阵时星期一噶嘛，嗰阵时 系啊，礼拜一嘅 前后，即系隔一个礼拜都唔记得咗啦。啲人即系而家攞翻出嚟讲。即系你香港总之四个字总结不仁不义啦，依家就系、 是。因为我哋一个礼拜先做一次。 你攞学生出卖就梗系不义啦，系咪先？你装弹弓你不仁，你出卖学生就不义，唉，醒翻起嚟，屌啦，咁啊。 哦，你总 之出卖学生 系 就系不义，你不仁就系你装弹弓。 哦，总 之类似咁样啦。 O、okay、 K， 不仁不义就是香港总之。 O、okay、K， 就出卖学生就不义，装弹弓就不仁。吓、啊，我哋 就咁啦。唉，即系谂到度到条桥，跟住又冇执低到，跟住转个头又搵嘢再 跳。哦，咪要写低佢噶，有阵时唔记得噶，系会 惨啊惨啊！又俾人话我扮后生。 喂，你咁样，你依家响学校嗰处啊，咁啲同学都唔讨论呢啲话题噶咯，即系关于政治性啊、时事性啊。 其实就咁嘅，我好好彩啦，我呢间学校咧就啲老师大部分都系偏向，其实偏向民主派啦，支持自由民主啦，可以咁讲啦，简单啲讲啊。即系方文嘅时候，嗰、那个英文阿 Sir 咧上堂，佢谂住开啲相俾我哋，即系开佢自己唔知啲咩活动啲相，咁我开咗自己个 Facebook 嚟睇啦，跟住我见到 Van Chin 两个字，嗰阵时系好过分，系啦，即系嗰阵时我都觉得陈云疏疏地啦，不过见到咦，个阿 Sir 好似陈云噶喎，系咪先？即系起码佢都應該正常嘅，係咪先？係陳雲唔正常啫，係咪先？咁依家嘅陳雲，我希望佢冇繼續睇咧，因為我冇再見過個阿 Sir。自從方文之後，咁其實見到其他好多老師啊，即係其實佢每年六四玩差唔多，總之未必六四正日啦，可能六四前後呢啲事，佢都會話早會都會講有關六四嘅嘢。咁啊，譬如老師上堂又會播六四嘅嘢 ，form three 嘅數學阿 Sir 又會播啦，跟住上到去。跟住上去 form 科，佢通識科又播一次，中史科又播一次咁樣。 其實咧，所以咁講啊，阿 Brian， 其實以前我喺中學都係咁嘅，都係嗰啲先生會自己咧，定即係差唔多到時候咧，五月廿幾號啊開始咧就會播啲嘢噶啦，嚇或者六月頭咁樣，即係基本上咧，個先生就好有良心啦，係咪啊？咁好啦，其實嗰啲學生咧係唔會完全唔知道嘅喎。即系关于呢一啲咩六四啊、八九民运啊，只不过系佢冇兴趣知啫。 但系衰在呢样嘢啦，咁啊跟住就一俾中指一装弹弓就冚家富贵啦。 咁更加之冇兴趣啦，本身都已经冇兴趣啦，你仲要装佢弹弓，佢更加之反感啊，系导致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觉得喂， 就系又好彩有珠心记者啊，讲翻嗰个。 喂，即系喂，我唔去即系。我唔理解呢段嘅历史嘅事实啊！你仲要装弹弓整蛊我喎？咁如果我系嗰啲学生，我会点谂啊？ 会嬲鸠你啦！ 我嘅嬲鸠你，我更加之抗拒，更加之系唔会走去主动去理解啦。根本上接触呢啲资讯，喂喺香港呢一个咁开放嘅社会，喂我哋资讯流通，上网睇 YouTube 都大把啦，系咪咩木西地啊？点样走去？啊、拖住个木头车就去送啲人去医院啊，乜喂，全部都有得播噶，只不过佢哋肯唔肯去自己接触啫嘛，呢啲嘢啱唔啱啊？喂，如果佢系冇兴趣，你监佢睇都冇用噶，吓、啊，你逼佢坐喺度睇都冇用噶，冇意思啊，佢唔入脑噶嘛，啱唔啱啊？吓、啊，就希望佢哋用一个唔好咁卵死板。即系当系中史咁搞，一定唔会听啊，一定唔会入脑嘅，话俾你听。即系佢当系喺度嚟播纪录片咁样，瞓觉啦，熄晒灯，啱唔啱啊？点会认真睇啫？ 即系会唔会佢谂下？ 真系有人瞓觉，跟住就唉。 喂，系啊，喂，佢会唔会谂下佢哋嗰个形式可以改善下？内容咧点都一样噶啦，史实就系史实，冇得改变嘅。但系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方式，即系等于我哋做本土台啫嘛。喂，如果我哋日日喺度宣教，屌你讲耶稣，有得人听咩？走晒啦，亦有熄机啦，啱唔啱啊？就要用一个有趣啲嘅方式去表达，去演绎。屌你咁样净系播纪录片啊？唔系话佢唔啱咁样做，但系谂下第二种方式，令到佢哋更加之系有兴趣，主动去接触呢啲嘢。就算不主动接触，起码令到他在你播放这些咁嘅资讯的时候，他都有兴趣去听，有兴趣去看，这样很重要的，系佢要谂谂啦。不过就唔知道啊，真系你斋讲咧系依书直说啊，或者点样咧，唔听嘅系会正常唔听，我都唔听啦吓。 我都唔讲咩 啦。 喂，有冇咪 N 中喎？喂有 N 中系我啲中学嗰啲可能啲同学嚟。他是木恩的救生，即是以前我大埔读中学，他一定记得早会讲六四，是啊，成日都讲的啦，六四嘛。 你啲中学 咁。冇办法， 喂，中学他直头是他就是讲，喂，六月四号当日又讲，之前那天又讲，讲讲下，跟住又话叫啲学生一起祈祷添，都有啦，吓。 系佢又会话我哋依家为嗰个咩中国当权者祈祷噶嘛，好卵教噶嘛。 系啊，会为嗰啲死难者祈祷。 又为当权者祈祷，我好卵教啦。教嗱，为死难者祈祷，我接受到；为当权者祈祷，我都好卵教嘅。 冇咁啊，冇。我哋嗰间中学就我嗰阵时就冇，依家唔知。 点解会为当权者祈祷咁得意？ 有真系喎，佢有本咁样，有本书人哋叫《荣赞》咧，就入边好多嗱，为你老豆老母祈祷啦，为你。 哦，佢嗰本唔系，咁嗰日就唔系佢 祈祷都有嘅，点会冇当权者咧？ 唔系佢 记者都有啊！ 佢嗰日咧就六月四号就唔会拎嗰一段咧去拎出嚟去宣读嘅，唔会拎出嚟讲嘅。嗰日就吓啲先生都会避讳嘅吓，就系咁啦。好啦，喂，咁啊 ，Brian， 你仲有冇咩补充啊？ 都冇噶啦。 喂，你嗰个表达能力都高啊，即系赞下你喎吓。 多谢。 高过城邦派嗰啲啊！ 唔系你绝对高过你揾城邦派去比，一系青黄橙，你一面试咗我哋益友嘅真系。你城邦派嘅口齿不清，喂，最紧一样嘢啊！嗱，第一呢一班人咧，嗱你继续努力啊吓！第一你咧就系咬字好清晰，第二你嗰啲用词系非常之丰富，好丰富啊！即系好有我哋嗰个年代嘅。即是色彩啊！你会净系讲嗰啲潮语啊嘛，起码 系啊。 第三， 所以咪 吓，就 系 你嗰个嘅即系成个论述咧，系非常之完整嘅，系有条理嘅吓。咁啊，即系赞下你啊！呢样嘢要 系都要少少时间组织嘅，我脑都比较慢，又唔中意作低啲嘢。 你都比较慢，就即系我哋就停咗喺度啦。啊，咁啊，二十岁，十八岁，十八岁一唔系，喂，唔好读数啊！呢一个阿超啊，吓佢十八岁啊，唔系二十岁啊，好啊，喂，咁啊，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啊，继续努力。喂，你有冇考？有冇考 DSE 啊？你考咗未啊？ 即系 话俾 个机会，我呢辈人即系千禧代成日喺上面俾大把人闹噶啦。系咪先？但系起码我可以喺度，即系叫做俾大家。 唔系、啊，我冇闹，喂，我冇闹千禧后嘅喎，佢哋中意睇小波子，我都 网上面有其他人闹咯，即系我有时 见到人哋嗱， 我自己就 吓、啊，哇！我 有时咋，我见人哋有时嘅连登嗰啲，我啊有时我啊自己做 CD 咯，咁就睇下佢哋啲人 喺连登就成日闹乱闹噶啦，连登嘅话我仇匪啦，屌使乜理佢啫 ？Facebook 都有见过嘅Facebook。 Facebook 嗰啲可以， 好似做啲嘢都同宗旨冇乜分別嘅啫，只不過嗰啲就唔開名咁解啫。你宗旨就開曬人哋大頭相出嚟，咁咪叫不仁不義咯。香港宗旨不仁不義，大家記住樣嘢得噶啦。 OK， 好啊，喂，咁啊，多謝曬你電話啊。 好， 拜拜。 好，拜拜。收尾 咩啊？ 咩叫收尾啊？ 屌，咁你咪陳匪一樣，佢話翻你，唔係佢冇意思噶，佢又匿名喺度講。啲人好多益友 send 俾我啦，又话仇匪仇狗，其实都系多数都系热狗先会讲呢咁名嘅啫嘛。 仲有几个啊？ 吓， 仲热狗仲有讲几个成日讲，有咩重复啊？ 咩以仇狗仇匪堕区神狗，神狗都少噶啦，堕区，真系多啲学一下我哋益友 brand， 多啲 lexical variety， 多啲嘅词汇，唔好用死咗几个，好容易路馅穿煲。OK， 你要受雇咁样，即系考起佢啦。 唔系学下长毛策划，即系脑袋大啲啊！唔该，又唔谂嘢。你帮我改三个花名，改多九十几廿个啦，吓、啊，真系冇所谓啊！我 你估佢唔想改咩？ 谂唔谂到？咁个脑已经生捻咗锈啦！屌你，废人一名真系。好啦，我哋继续听电话。头先个益友真系犀利啊！喂，笑波子，你唔好笑佢啊！喂，人哋赚到钱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我姓郭嘅， 郭生你好。 系 ，hello， 咁我今次打嚟就想有个少少嘅请求嘅。 系， 系我想借呢个平台咧，就唱首歌俾阿天奇听，帮我打打气嘅。 哦，好啊，唱俾天奇听嘅，好啊。 系咁样就讲我个背景先，俾大家都知。我就5月31号就有10个长者系被众筹嘅，咁嚟紧下星期一咧，咁都会有佢同埋我两位咧都会即系。即將會宣判嘅，咁就希望咧，借整個即係都幾尖個幾重要日子啦，即係6/4/9啦，咁啱啱過咗啦，咁就希望大家關注一下，即係啲被重籌嘅示威者咯，同埋即係呢啲13+3年代嘅，就呢個係我想講咯。咁少一件事啦，開始咯，好唔好啊？ 好，喂，其實好慘㗎，佢哋冇人理㗎，直頭係佢好似嗱，有人講咗啦。 呢個我都了解過，其實都。是有的 喂，你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他们直头是有一些人是直头讲话，因为他们不是阿天奇呢，所以就很少人去即关注他们的情况、喂，你唱个歌先。 这个就不太清楚，就是说究竟有几多人关注他们。 是啊。 加埋吉他嘅喎，会唔会听唔到啊？其实我唱嗰首歌系18嘅，就系、是、地厚天高个插曲，即系佢之前拍过嗰套纪录片嘅，咁佢之前我冇有唱翻俾你听，帮佢打打气咯。 好啊，喂，佢会喺个心灵上边听到噶啦。你依家开始系咪啊？ 唔紧要啦，系开始噶啦。 OK， 好，交晒时间俾你，郭生。 好 ，thank you。 地天高月你好似我会去我去也我听过提到我的人也许不再没有狡猾也不有罪罪过我发觉此地高远有我心底安定还天不挂如用这座我是代表我当我为你靠一点好我只可以全部得咗，可以代表我，可以管你不管什么我，这样已是足够。 我意思唱得唔系咁好啊， 喂，唔会，阿郭生你好有心啊，真系唱，即系你系弹吉他系咪？ 啊，系啊。 哦。 都自己系咯，学过一段时间咯。 系，咁啊，即系送俾阿天奇听嘅呢首歌，希望佢就。 其实其他人都要嘅。 系。 唔系佢嘅，最佳人嘅。 系。喂，希望所有嘅即系政治嘅受难者咧，就系即系平安吓，呢一样嘢好紧要。仲有咧就系、希望佢哋系我想问下天奇系咪信咗主咧？ 天奇系咪信咗主？呢、這个我唔清楚。其实咧，我就对佢认识冇咁深嘅。 系。 即係因為呢件，即係呢件事上就係企喺我自己立場，企所有示威者嘅一邊啦，當然就 係 十分之明，因為自己本身嘅理念啦， 係 就係係嘅，即係雖然都同梁天琦即係政見就唔係不盡相同啦，都 嚇。 就我就傾嗰邊嘅，咁其他嘢就等佢出翻嚟，我再算啦。 明白。 幾年之後，我真係都唔知發生咩事。不過無論點，依刻我哋就坐一齊嘅，其他件事都係。咁各位加油，就祝大家好運。 好，聽到曬你嘅心聲啊！真係啊，郭生好有心啊嚇。 係唔到咁講。 嚇、啊！咁就下星期一、啊、又有宣判啦。咁啊，希望係。 唔係呢個我知道㗎啦。 吓、啊，吉人天相吓、啊，真系呢个真系用得啱啦，喺呢度用就吉人天相啊！ 吉人天相 吓， 其实我希望啊， 系啊，真系咁当然啦，咁我哋当然系要有一个嘅，即系对于逆境都好啦，都要怀持，即系你系要抱持住一种希望，咁你先系即系生存到落去嘅吓、嗯啊，不能够绝望。 紧要嘅，无论咩结果都好，即系呢个世界未终结嘅，即系 讲过，同意，绝对同意。 即系我即系唔紧要，同埋即系唔系话正史言俾啦，即系大家放心，我有我喺度，起码有我喺度， 系， 即系唔会系咯，唔会怨我咯，件事就 O K， 即系咁，即系呢度系鼓励任何一位，即系可能怀有丧志嘅人听咯，即系起码有我喺度咯。 系， 无论咩发生咩事都好， 系明白，喂，真系好有心啊！ 特首话上帝叫佢参选，咁我都可以话特首叫，唔系上帝叫我嚟复合，你点解仆街都话复合嘅？ 哦，咁啊，唔好假上帝之名去讲啊！咁啊，除非真 系即系我唔系讲，当然假上帝之名啦，即系你咁嘅时候咁样可以讲个咁嘅嘢，咁我就可以咁。 哦，即系你仿作佢嗰句嘢啫，明白明白啊！ 即係我意思就係咁樣樣，我都唔會亂咁假上帝之名，因為我話曬都讀過幾年聖經嘅， 係 即係強即係以前讀天主教校嘅。 哦，明白。 好啦，咁我諗都係啦，都講 得差唔多。OK， 好，喂，多謝曬你電話，郭生。 Thank you。 好， 拜 拜。好啦，咁啊，我哋繼續接聽電話啦。时间咧嚟到12:40啊，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84%。81912047，81912047啊，130条线等紧大家电话。喂，我哋依家嗰个 like 数睇下系点先？喂，仲未过1000 like 喎啫， 真系惨。 唉，大家帮手揿 like 啊！唉，真系多谢支持啊！好啦。咁啊，电话咧就正在接通当中噶啦，系咪通咗咧？喂？咁啊，似乎系通咗，但系就冇讲话喎，啊，冇应机喎，咁啊冇办法啦，下一位啦，因为见到佢嗰度咧系keep 住有盏灯嘅，但系就。冇讲嘢吓，唔紧要，下一位啦。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啊！首歌咪叫18啦，系咪啊？吓， 唔知喎，你问我。 你头先阿郭生打电话上嚟唱嗰首喎。 喂， 早晨，点称呼啊？ 姓彭噶。 彭生你好。 系。听日咧，我住嗰个小西湾咧有补选，我想问下你哋意见投边个好？ 我小西湾有补选啊，有我知道咧就有新民党啦，有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所谓独立嘅建制派啦，即系仲有一个就系泛民噶嘛。 有 个 靓女咯，可唔可以投靓女啊？ 靓女即系边个啊？ 靓女系边个？ 有个二靓咯。 即系边个啊？阿咩直杰玲啊？ 叫杰玲啊嘛， 直杰玲啊嘛吓，咁你呢啲自行决定啦，我哋唔会有一个导向啊，呢、這个系，咁你有咩倾向啊？ 本土派冇人参选啊嘛， 咁好难参选嘅呢啲。 跟翻泛民同埋靓女，咁不如投靓女咯。 我哋会尊重你投靓女呢个决定。喂，阿彭生，喂，我想问你啦，嗱，你作为一个居民，诶，喂，我想问你今年几多岁先？问一问你。 今年啊，就嚟30岁咯。 就係30歲咁，你好後生喎，聽你把聲。嗱，你差唔多30歲。哇，我想問你，喺你投選一個區議員嘅時候啊，你係主要考慮佢啲咩因素咧？嗱，你考慮佢政綱啊、政黨背景啊，定係佢嘅政績啊？ 外觀啊？ 定係佢個樣咧？ 哦，唔係區議員會搞啲旅行啊嗰啲噶嘛？ 我覺得個樣好重要喎、啊。 收錢 咁樣，靚女當選咁咪可以同佢去旅行咯、啊。 佢唔会同你去嘅。 喂，第一佢未必会 同你去嘅。 第一佢未必会同你去。第二咧，佢唔会同你同房啦。哎呀，真系，咁你得个太子，哎，真系啊。 咁你负责旅行社嗰啲优， 而家你本土派都死过腊肉啦。咁咪诶，求其投一个咯。 咩叫死过腊肉啊？ 哇！啲坐监嘅坐监，破产嘅破产喎、 啊。啊，走佬啊，走佬系嘛？ 系咯，咁咪都冇得救啦，咁咪拣个顺眼啲咯，系嘛？ 拣个顺眼啲啫，拣阿郑洁玲啊，你想系嘛？咁我哋唔会阻止你咁做啊。咁就你自己谂谂啊，呢、這个我谂咧就拣区议员最紧要系一个嘅即系我自己吓、啊、会有咩嘢嘅因素咧？第一。就是他对于那个社区是过去一段日子有没有贡献啦、啊、如果他当区本身是在任的时候就看他过去四年是啦过去四年的政绩啦如果他是未曾当选过的新来的那么看他过去那一两年是做过什么啦那这个很紧要的。 哦我查过好像他以前是跟伊根一起的。 不是那所以你就要想一想他过去在这个小西湾的树有做过什么的公职那我就比较少考虑那个人的政党的背景的。 不是以前啊阿朱根不是很多搞笑的东西讲很多那如果他当选了那可能出回来有些笑话看一下嘛反 正。哦喂，其实喂， 睇笑话睇仲多啦。 喂，其实我咁睇，你系咪其实已经系心入边已经系拣咗呢个二拎直结零，只不过想我哋去面。 唔系啊，我唔一定去投啦。不过想听下你哋意见啊嘛。 我的意见就是要看回因为我就不熟悉小西湾的区情是怎样所以我都不能够妄下判断因为我不知道那三个人当中哪一个对于小西湾的社区作出的贡献是最大的嘛我想你投票最重要是选这一样东西而已、啊、你选样我都不会阻止你也是尊重你的决定因为每一个市民的一票都是等值的有些人是选样有些人是吃蛇宴有些人就看政党背景咁你可以隨便都得，因為你嗰票咧，其實每一個人投票咧，有啲人係當哇好沉重嘅，覺得投票係有啲係好求其得嘅，所以咧民主有佢好處壞處嚇，咁、啊、就但係我亦都會尊重每一個人咧投票嗰一個嘅決定，不管佢係基於乜嘢嘅因素去投嗰個人啊。咁所以就阿彭生就小西灣，你係邊一小西灣係邊一度啊？ 哇！咁啊，系会上公开喎都。 哦，唔紧要，但系你系 你都系个区噶啦。 总之系嗰个选区啦，系咪？咁啊，你喂，咁你觉得嗱，即系你暂时睇落就阿民呢、這个新民党啊，系咪？新民党系咪啊？直结零系咪新民党民建联啊？ 唔系，民建 联噶。哦，民记嘅，咁好啦，你暂时觉得啊，即系 DAB 呢个直结零个样啊比较靓、啊。咁除咗呢个因素之外，有冇其他考虑因素啊？你觉得？ 即系我话好憎泛民嘅，咁冇理由投啦。 吓、啊，你又好憎泛民，然之后又觉得直结零好靓，咁跟住嗰个第三个咧？ 剩翻嗰个就听讲系死咗嗰、那个，即系死咗先要补选啊嘛，死咗个嘅助理咯。 系，即系原任议员钉盖啊嘛，嗰、那个系，咁就先至有补选嘛。咁啊， 系啊， 就嗰个人系即系原任议员嘅助理嚟噶。咁、那 個、 你 都唔知佢做过啲乜，可能已经从 唔系咁，你好啦，喂，我想问你嗱，你称一称之后，你觉得边一个系称先啲啊？得三只马啫。 民志联应该都赢咗九成噶啦，如果逐赢赔率都系一点一、一点二嗰啲啦。 唔系咁，你好啦，我问翻你啦。 港马 嗱，如果你称啦三只马，咁你称你如果听日你去投啦，真系去投啦，你咁你会拣边个先？ 未 谂 掂啊，所以 问 下你哋 咯。哦，所以你问我，咁啊，我谂你呢个系 咁问你啦。如果你系当区嘅，想问你投 边？嗱，我俾你唯一建议就系你翻去咧，嗱，一阵收咗线之后，你谂一谂，到底边一个人嗱？呢三条友啦吓，到底呢三条友对于个社区里边做过啲乜嘢事？而仲有你对于呢三个人，你期望边一个人会喺呢一个选区里边系真系会全副精神、心机、时间系投放喺小西湾嘅？咁你咪拣佢咯。因为我真系唔熟悉呢三个人都，我冇办法俾到一个好客观嘅意见俾你。 我好少喺嗰度咯，翻大陆做嘢。 即系点啊？ 对我冇乜影响。 交头啦。 咁你 一个礼拜都系最多礼拜六日喺嗰度。 即是你五日工作五天工作都是回大陆的。 是啊是啊。 我咁你随便你点投咯吓。 哦，即是你哋就唔会话好反对，譬如话投长工死全家咁嘅，咁样佢又唔会咁样系嘛。 咩头长毛死全家啫？咪长毛根本上我哋你呢个选区咧三个人啫嘛，点样投长毛啊？阿彭生， 即系打个比喻啊，譬如有个选区有长毛嘅，咁你哋会反对我哋投佢噶嘛？咁但系今次咧咁就你哋就唔 嘅系嘛？我哋三个我都唔系好识，咁我点样反对啫？我喂。我哋唔系盲反噶，怕彭生。如果有听我哋节目嘅话，你都知道。喂， 有我知啊，你好多理据噶嘛。 喂，我哋理性球队讲论据，唔系乱嚟噶嘛。我三个人都唔识，我反佢做咩啫？包括泛民嗰个我都唔识。 球队讲论据啊嘛，方丈啊嘛，我有 听 啊。 系，你有听就啱啦。咁所以就我哋唔系乱嚟噶，所以你谂一谂啊，呢两个因素就系佢嘅往绩。同埋你對於佢嘅期望， 我都係我想即係想，譬如有當區嘅選民嗰個聽你節目，咁可以參考下。 哦， 應該大家都好清楚啦。 咁樣就我已經答咗你啦，呢一個意見下投邊個，我哋冇一個傾向咯，唯有講俾你聽。 哦，咁都明白啦，咁唔該曬你哋。 好，多謝你電話。好，拜拜。 拜拜。 啊，呢啲我哋系家兄就熟噶啦，唔紧要嘅，系。 家兄就熟，佢哋叫 唔系啊？即系有啲人可能系想装弹弓咧，我哋都唔惊嘅，系。即系佢想我哋讲话，诶、哎，你投民建联啦，咁样我唔会讲呢句嘅，放心啦。跟住俾你。 支持投民建联嗰个咧，叫陈秀伟。 系啊，我哋唔会喺度同你讲，哎，你投民建联 喎。佢呼吁过， 我哋唔会讲呢句嘅，啊，放心，唔好套我讲，唔好嗱，唔好 cut 咗我头先嗰句，就当系 cut 嚟 cut 去冇用嘅。讲完， 我哋讲咗一句，我反对投长毛啫嘛，任何 选举，唉，得噶啦，得噶啦，系真系冇所谓嘅，佢哋中意打电话嚟，中意点就点啦吓。唉，我做节目做咗十年噶啦，十几年有多啦呢啲，假交嗰阵交好未惊过啦。好，继续听电话，时间嚟到凌晨嘅12:51，又话咩五日翻大陆住，真系好笑。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啊，阿威啊， 阿威你好， 你好，收到啊？ 收到，系，请讲啊。 六四年无啦啦六四好似叫人捐政治捐献啊，长毛话咩捐钱啊，唔知我睇过啦。 睇咗，我贴出嚟都有贴过啦吓。 真系好唔得咯，真系。 嗯。 係咯係咯，就係講呢啲咯嚇，即 係明白。 佢無啦啦成無啦啦做咩要正義捐錢，無啦啦做咩要捐錢，我真係唔明。 系佢哋， 我即系又冇话支持六四，唔支持六四嘅。 唔系佢哋咧，要你捐钱咧，佢哋要你捐钱就唔需要原因嘅，生日又得，生忌又得。基本上佢哋就好恨钱，总之任何一个名目考立出嚟咧，就系要你捐钱啫嘛，要你货金，最好你全副身家捐捻咗俾佢，自己就练先唔捻食嘢啊，最好仲借捻埋财仔咧，一炮过俾佢，然之后跳楼死最好。即系呢啲，呢啲其实你行路翻屋企啊，借财仔碌包卡俾捻晒啲钱佢啊，然之后你死捻咗佢啊，最好就即系呢一样嘢就都唔使咩正居公王杨达剪啲片出嚟去讲啊，同埋我呼吁佢唔好再偷我啲片咯，我讲过九啊几次，喂，我依家节目头又讲过，几时候讲过？喂，呢、這个 YouTube 嘅 account 可唔可以唔好成日攞我啲片咧？喂，我哋都自己有一个 channel 啦。喂，我哋又有放个重温出嚟嘅，猛系要攞我啲片。喂，你中意帮人哋其他人 back up 冇所谓。喂，你唔好攞我哋一啲，我讲过啦嘛，啱唔啱啊？到时如果问，喂，我哋连请阿兴旺诊食打边炉唔够钱，喂，因为你摆上我哋得个几蚊。 啊，即系原来你同嗰个正规公务员系即系唔识嘅。 梗系唔识啦，我就已经同佢讲过好多次，话唔好摆上，因为我哋嗰啲片摆上去其实都有十零蚊收嘅，一俾佢摆咗咧就得翻几蚊、哦，因为我哋有开个 SS 个功能。 你啲片咧好似唔齐啊嘛，咁我有时去嗰度听翻你之前啲片啊嘛。 我之前嗰啲冇所谓，我系话我系其实咧喺今年开始已经系提过佢唔好再系。即系唔需要佢，我已经多谢过佢啦。客气嘅说话又讲过，委婉嘅说话又讲过啦。咁依家唔客气啦，喂，唔好再 back up 啦。我就以前咧好多谢佢，以前我哋都冇摆 YouTube 嘅，但系依家我哋自己 YouTube 直播，佢系可以直接 archive 埋噶嘛。咁就即系多谢佢啦，唔需要佢，已经讲咗好多次啦。你唔好连我哋嗰几蚊鸡都攞埋啦，黑衣兜攞饭食。 其实我都有啲系佢听一啲以前嘅嘢听嘅，吓。系咯，但系佢都有分享好多，即系点好咧？分享好多。 唔系佢中意佢搞第二个，我唔会干涉佢噶。唔系佢中意 back up 第二个嗰啲，我唔干涉佢又唔关我事啊。佢中意宣传本土有老土，我唔关我事。喂，啲片系我嘅，只要我讲过好多次，佢唔好再 back up 我啲片就得啦。 哦，原来系咁嘅。 系啦，唔你话我 report 佢咧，我做唔出，因为佢又佢个 channel 又有实在系有其他嗰啲嘅片。咁我 report 得佢几次呢 ？report 得几条片咧？佢个 account 就收皮嘅，我唔会咁做嘅，我只能够呼吁佢。 即系咪真人唔识噶？ 梗唔识佢啦，唔知边个大佬改埋假名。 哆啦 A 梦我唔知有冇睇过啦，都系有你啲片嘅。 佢唔系佢依家冇噶啦，我知道有一个 account 叫哆啦 A 梦，又系 YouTube 嗰度 back up 我啲片嘅，但系佢依家冇再 back up 噶啦嘛，可能见我啲片都唔收得啦，收视又跌啦，啊！咁唔好再咩啦？我哋其实我哋一集得十零蚊已经少噶啦，你仲要拉埋，咪即系更加之冇。即系我觉得大家集中翻喺我哋个 channel 度睇，同埋咧其实都唔系讲紧 本土台啊嘛，系嘛？ 唔系同埋系啦，同埋唔系讲紧钱嘅问题，而系你分散咗我哋嗰个嘅 view 啊嘛。 哦， 即系个钱都系好少啊，十零蚊屌咧，搭车唔捻够。但系你分散咗我哋 view， 同埋你分散咗我哋 subscribe 啊嘛，喺佢嗰度睇冇用噶。喂，你 subscribe 唔到我哋嗰个 channel， 直播又唔知又边有冇人睇，你明唔明啊？因为 YouTube 直播系你哋咩嘅？ 直播我哋个 YouTube channel 都有做噶嘛？吓？ 嗯？吓？ 我哋喺直播 YouTube 都有做噶嘛？所以咧，你如果喺 YouTube subscribe 咗我哋咧，就会弹个通知出嚟，话俾你听哦，本土台直播啦咁噶嘛。 我想問咧，你哋咧，即係我唔知道你哋識唔識有技術啊？咁樣喺直播嗰陣時係可以拉翻轉頭睇，聽翻你哋之前講嘅嘢嘅。 嚇！ 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技術？因為我有時係入咗去隧道啊，咁樣有時聽唔到咧，咁就冇噶啦嘛，冇咗啦嘛。咁有啲技術係可以拉翻轉頭。 依家 YouTube 得㗎？即 係 依家唔得 喎，你哋嗰個。 我哋嗰个可能冇俾钱啦，我哋嗰、那个， 即系嗰啲要俾钱嘅。 我唔知道啊，如果唔得就可能冇俾钱啦，因为我哋系冇俾钱嘅吓。 哦，因为有时听唔到啲夹夹喊 咁。吓、 啊。好啦，咁今日咁多啦。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 好，系。 OK， 拜拜，阿 Ray。 好，拜拜。 唔系，即系呢样嘢要讲嘅，话翻俾你听，唔好再 back up 啦。你分散晒啲 view， 大佬。本身我哋都萬零 view， 加埋你嗰几千，差唔多二萬嘅，唉，俾你分薄晒，几靓冇瘾啊！你明唔明啊？ 明，几时打边炉咁？ 打边炉就迟啲先啦，俾佢分薄晒，边有边有咩啫？系咪先？ 即系永远都有藉口。 啊，喂，大佬，我依家仲喺度每个月俾紧钱啊，出血嘅呢个台。成日嗰啲电话费、 众筹啊、 电视费，我唔会众筹咁肉酸嘅。嗰啲电线费啊、电话线费啊、封欧费、长途费，唉，好多噶嘛。喂，睇下益友嗰啲意见先。阿文文就话 YouTube 有咩你哋系 back up 唔到上去，即系咩啊？我唔知佢嗰个字系解咩喎？吓、啊，即系希望佢系。唔好再去咩咯？喂，电话系咁震嘅，兴旺诊。 有啲人系用 PM 我嘛？ 你叫佢唔好 PM 字啦，或者你熄咗个 notification 佢啦。 熄咗佢先。 熄咗佢啦，系咁震。 啊，识唔识到先？唔系好识用。 系乜？如果唔系我哋千几人听到嘅，系会。 系瞄咗啦。 吓、啊，唔该晒吓。即系喂，有啲益友话遍地开花唔好，唔系遍地开花唔好，而系你。咁即係等于老师嗰啲节目，咁佢都要集中喺佢自己嘅频道嗰度播。喂，呢、這个片段係属于我㗎嘛，你明唔明啊？喂，我諗可能你冇运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嘅经验啦。喂，我哋搞个 YouTube 频道出嚟，如果我哋係有直播功能嘅，你係专係睇我哋嗰个 channel 嘅话，你有 subscribe 咗，我哋会弹个通知出嚟俾你㗎，係会。但你如果淨係睇嗰其他嗰啲人嘅 channel,back up 佬嗰啲，第一，你分薄咗我哋个 view； 第二，你唔 subscribe 我哋咧，就睇唔到直播，咁变咗冇意思噶。咁我点解要将我哋嗰个嘅节目嘅成果去拎去同佢分享啫？喂，以前我哋冇做 backup， 我哋懒，就话唔做啫。依家我哋都系 YouTube 自己直播咯，我仲使乜佢搞啫？系咪先？喂，我哋开头讲得好客气嘅，话多谢佢咁多年嘅支持，系嘛，帮手系去做 backup， 但系依家唔需要你啦。啊，好多谢你啊！喂，已经好客气啦，啱唔啱啊？你又唔听，我谂佢真系冇做一个咩？你睇下嗰个打机嘅大哥，佢都唔俾人哋去 back up 啦，啱唔啱啊？即系冇人中意自己嗰啲片咧，系俾人分薄咗嗰个嘅 view 嗰个数量嘅啊！即系睇下先吓，唔系话告佢，你冇得告，唔会嘥钱啊！有个人啊，有个人有得留言啊，佢 Your reviews are slow, very slow to update Dex Fat。喂，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一完咗个节目咧，一完咗啊，就我就已经系会系已经系 open to public 噶啦，嗰个片系啊，你唔信自己去 refresh 一下呢？你所讲嘅话，我哋好慢咧。唔系事实嚟噶，依家 YouTube 而家嘅一个功能咧，系我当我哋直播完之后，我就可以公开呢一个嘅直播片段，系佢直接帮我哋 archive 咗噶啦，唔需要重新上载噶啦，已经系好先进噶啦吓，系有呢个功能嘅。嗱，有啲人不停就话，我都系喺非本土台嘅 channel 见到神区嘅影片先认识，喂，咁我好多谢你，但系当我哋自己咧。都建立起自己的频道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再他去搞了，你明白吗？那第日啲人看到我哋个频道的片，那自然都会认识到我的。你当初认识我，你不是在我的频道 的上载的片段，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摆上去嘛。啊，喂，这些没得拗的，你自己做下节目就知道了，这些不用拗的。喂，是非黑白都摆到明嘅嘢，仲有拗咁，我都讲到明呢样我 preference， 我唔中意你，你帮我 back up 得唔得啫？我都唔需要同佢讲道理呢样嘢系，你夹硬嚟嘅，你夹硬攞我啲片去做 back up， 即系等于买 radio 一样啫嘛，佢都唔会俾人哋去偷你啲片嘅。喂，好简单呢啲嘢系，呢系属于佢嘅知识财产嚟噶。喂，大佬真系。个个台都唔会俾人哋咁样噶啦，啤梨漫步等于人系成集有阵时有啲有无厘头有成集怼上去一样去 report 佢啊，即系我已经系好言相劝系嘛，见佢以前都帮我哋系 back up 啲嘢摆上 YouTube 吓，帮我哋传播，喂我好言相劝叫你得够啦停啦， 你又唔听系嘛？搞我依家喺度讲，喂，其实我 YouTube 个留言留咗好多次嘅，你知唔知啊？啊，叫佢唔好再搞噶啦，唔好再 back up， 因为我哋自己有啦已经。同埋 YouTube 系会自己 refer 佢噶嘛，佢 recommend 噶嘛。如果你有 subscribe 我哋个 channel 系啊，有啲人话嗰个唔知咩， 所谓 back up 系有收广告广告噶嘛？ 系啊，佢又收广告系嘛？ 咁就唔系 back up 啦。 咁你系攞我哋去赚钱嘛？咁我唔中意俾你利用去赚钱嘛？好简单啫嘛。喂，嗰、那个 Dave 乜鬼嘢系咪假 account 啊？梗系啦，专打英文又唔知系边个啊？即系希望系唔好再咩啦啊！呢啲唔系咩咩咩遍地开花嘅问题啊，系。哇！咁样咁嗰阵时啊，啲电影界唔好咩咩咩打击呢个老番 VCD 啊！嗰阵时，嗰阵时咪赖嘅，港产片冇人睇啊，老番 VCD 咁佢帮佢遍地开花啫嘛。系啊，啲电影俾你搞弯晒，佢帮佢遍地开花啫嘛。咁不如咁样，即系唔可以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咯。我觉得啊， 到而家港产片冇人老番啫嘛，老番都费事， 老番都费事系嘛？咁啊，即系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Louis 请讲 Louis。 系嗱，咁就最主要就几样嘢啦。咁首先就即系讲啲比较沉重嘅嘢，咁就关于即系而家一啲嘅在囚嘅政治犯嘅情况啦。 系。 咁就其实即系好老实嘅，系的而且确系有啲可能即系冇镁光灯嘅唔出名嗰啲，的而且确系受到关注可能比较少。即系你话喂。我寫上嚟做例子啦，咁嗰陣時就已經廣報新聞佢出咗個 post， 就希望幫啲即係旺角嘅在囚人士收集書信。咁其實咧，當中咧有超過一半嘅係俾人攣嘅。咁其實的而且確，咁可能有啲朋友去同我哋講翻就係話，喂，咁我都唔即係有啲唔出名嘅，我唔識佢，我唔知寫咩理論。咁其實喺度真係呼籲下，即係呼籲下咁多益友啦，真係好老實嘅。如果大家有心去做嘅，咁的而且確，其實你可以即係你寫封信入去嘅，俾佢嘅，可以幫到好多。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入面咧，其實。即係如果你有去探監，其實會同你信話俾你聽，喺入面嘅生活其實好悶、好無聊嘅。 係。 可能你入面寫封信，可能你未必，你可能未必真係咁多嘢同佢講，但係你可能話你抄幾個笑話俾佢，或者你可能你抄一啲而家即係近排有啲咩發生咗嘅嘢俾佢。咁其實起碼一年，即係你當一個俾佢一個消磨時間都好啦，係咪？ 系啊，呢个系其实一种心灵上嘅支持嚟噶，唔系一定要识得佢先至去做嘅。我觉得吓，识得先做就唔使做啦。即系等于我哋因为开个台出嚟，喂，其实我都唔喂，其实我哋好多都素未谋面噶，系咪先？唔系识得先至做嘛？咁我不如开个台同兴旺诊唔好广播啦，用我识得先做嘅，我哋自己几个人围内倾电话会议就得啦。啱噶，你讲得呢一样嘢系即系。有一些人如果他是没有镁光灯的都要关注的，同意这件事。 是啦，那就在这里我这样就是帮我买广告啦。其实如果真的各位益友是有心， 是 可能真的 写几句，即是或短或长都好的，很老实。即是一零当个 PDC 二零，即是当咗一个消磨时间。起码即是或者如果你是写一些即是这排可能出去出面发生了什么事的，因为更加好。起码即是他不会说喂完全和外界脱节的，是不是？是这样又更加好的。咁又如果可以嘅話，就真係寄翻我封，即係如果封信，咁你就可以去轉交俾星火。咁星火個郵箱咧，喺佢個 page 上有嘅。咁就即係去轉交翻啲意思啦，咁樣即係啲係一點心意咁樣啫。咁喺呢度即係首先買一個廣告先嚇， 嚇 就係咯。咁然之後咧，剩低嘅即係下半 part 想講咧，就想講下呢一個嚇，即係浸大社關啊，黃雅文。 阿黃雅文啊，你講下呢個都要講噶，呢個八婆。 呢件事咧，我本身咧，我諗住即係收埋喺心底又唔講啦，即係始終其實本身我覺得又唔係咩大事嘅，係去到即係六四見到啊呢個泛民焦點捧佢啦，咁我先覺得啊呢單嘢好似應該要講出嚟嘅。咁其實咧， 講梗係講啦，喂唔好擺個心嗰度啊！呢啲嘢，阿 Louis 呢啲嘢唔好擺個心嗰度啊，知唔知啊？嚇，真係要講啊！ 其實咧就喺今年年頭啦，咁其實咧就我有前文後理嘅背景先。咁就其實係有位嘅心態唔錯，咁佢真係睇唔開，咁佢就真係自彈離開咗。 唔係你慢慢講呢、這個喂你講得太快啊，聽唔到啊！你話有位浸大同學咩啊？ 係即係有位浸大同學，咁佢就即係自彈離開咗啦。 O K， 就當時咧就留低一封遺書，就奉勸香港人就唔好相信一地兩檢。 係 係。咁去到今年嘅年頭，即、就、係、是、上半年啦，我唔記得咗好似二定三月咁樣。係。咁就即係佢就細細就偷一百日。 咁當時即係小弟啦，咁同埋另外即係有啲朋友咁佢哋做識，咁就想即係我希望喺一百日嘅時候去即係做個悼念，咁有時叫聊表心意啦。咁當時咧，我有個朋友就話俾我聽話即係浸大石關上載。咁當時其實我係唔知道，即係因為其實我嗰陣時我係冇即係有關於學生會啲有冇一兩篇，我唔知道其實即係黃雅文就係浸大石關嘅，我以為佢淨係寫學生會，我以為佢淨係即係寫文啲同黨嗰啲嘅啫。咁我唔知係浸大石關。咁就當時係去到大概臨去真係實際佢去搞啦，咁嘅頭即係可能大概我最終係前即係三四日左右，咁我就話啊，不如打約出嚟睇一傾嗰日點搞個流程點樣做啦。佢先開始同我講話啊，唔得啊，我哋選學生會好忙啊，唔得閒啊，咁樣諸如此類吧吧吧。咁就一路拖到去即係近日當日啦，都冇同我聯絡。 係。 咁但係問題嚟啦，完咗活動之後咧，佢真係同我朋友就喺度點鳩我，就話咧。啊！呢、這個組織啊，咁樣唔得啊！即係咧，就撇低又話合作啊，撇低我哋啊，就自己搞就唔與我哋。 即係其實係佢係放你飛機，然之後就反而屌翻你話你唔同佢合作，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即係我咁講，首先第一，你喂，即係我本來唔知道你啲嘢啫，我而家知道原來喂唔係喎，你成件事唔對路嘅喎。 係。 咁我係咪即係老闆好似要同你一齊去要預埋你要夾埋？ 嗱喂，嗱嗱呢個好緊要啦，嗱 Louis 咧，嗱呢個咧。就我要拎出嚟咧，表扬佢啦。当佢系发现咗黄雅文系唔捻妥嘅时候咧，佢系断然终止同黄雅文嘅合作嘅关系。呢、這个我哋系要高度咧去表扬佢呢个行为。嗱，有啲同学仔都系浸会嘅，唔好开名啦。你哋就系唔够呢一种嘅决断。是不够，我不是要怪责你，但你事实上你是不够这种决断，而你继续跟陈乐恒合作，你是搞弯了一件，即是你是件事就其实是没有搞弯到的，但是搞弯了你自己咯，就被他踩撚住来上位咯，变了。所以这样东西我们是要非常之即是尊重，同埋是要拎出来表扬啊，是其是啊，这样东西真的 Louis 做得好啊。喂，发现有唔妥就要抽佢皮噶啦，唔好再同佢合作啊！咪玩死你自己啊，大佬！做得好啊，你系。 有样嘢吓，有样嘢我帮你应该讲啊。咁本身咧，佢哋预计，因为佢就话啊，即系星期一至五，咁即系又会多人啊，点点，佢预计都系星期六日搞嘅。 吓。 咁但系问题嚟啦，其实星期六日当日咧，就系即系其实唔系即系唔系佢一百日，唔系佢一百日成嘅，咁系其实一百零三日、一百零。咁你即係你悼念你冇人咁密集啫嘛，所以咩悼念咩悼念凌晨一百零五日冇呢啲咁嘅嘢噶嘛，係咪？即係通常你話喂一百日總剩緊條表心意嘅啫，咁你亦我係都唔係本身我呢個活動我都唔 prefer 係話哦即係公開嘅，當好似做世大會咁，我都係本身諗住都係話，即係其實就算去到嗰日我哋自己搞，亦都係講緊係十幾個圍內嘅朋友，咁即係叫做佢聯表心意，就冇話諗住即係又出曬 post 就話即係去即係呼天搶地咁樣嘅，即係我又冇諗過咁樣。咁但係喂，佢又講到好似我哋咁樣唔遠，佢又唔啱，又話我哋即係啊點解啊，即係我唔我費事話賣廣告啊，得唔該做匿名啦，即係啊呢個組織啊，我冇理由啊，即係提早自己搞就唔如我咁樣，咁你冇得咁樣講噶嘛，係咪？即係首先第一，係咪真係要老闆預你先？唔係噶嘛，係咪？即係 唔係你唔預佢做得好啊？ 喂，嘅情況唔係話一個普通嘅學生組織啊，你直頭原來惡社民連行黨咁樣，主要你係選，即係原來你我你嗰陣時我講話就唔係你同你我講話。你係咁大嘅關，喂，然之後出嚟，原來你選緊學生會，咁我冇理由將樣嘢變成好似一個助選活動咁。 嗱，呢啲咪做得好咯 ，Louis 唔撚預佢嘛，你預咗佢咧，嗱，你預咗佢分分鐘咧，你又幫佢建立咗名聲咧。咁佢多幾廿票咧，又係玩完噶啦，你知唔知啊？嗱，你做得非常之好啦，你唔撚預佢，你唔撚好預佢啊，大佬！你知道佢唔撚妥嘅時候，係要做得好噶呢樣嘢，係要即係要讚你啊！喂，你已經聞到個人才唔撚妥，仲預佢咧，你就踩屎噶啦！呢樣嘢真係要讚一讚你啊嚇！ 同埋呢度有啲嘅電視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即係一百人搞聯，咁佢哋都係即係佢一百零五、一百零三咧，係即係有即係佢同另外即係 佢哋自己再有搞嚇嚇， 咁又有搞啦。咁但係嗰日咧，其實因為其實我嗰日咧，即係本身有啲 friend 咁，我佢都叫我落去，咁我都有落去啦。 係 嗰日咧有一件幾得意嘅事嘅，即係嗰日係佢係選舉成日，咁佢又啱啱咧就輸咗啊！即係佢哋係啱啱輸咗嘅，咁佢嗰日咧， 係 個悼念活動咧，佢哋係遲到係略多嘅，即係佢哋都遲咗幾耐下。 咁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咧嚇，損輸咗就有情緒，即係嬲豬捅白鴿，咁就話又遲到咗咁樣。 係。 咁你冇理由咁樣噶嘛？即係你一個悼念活動，你搞到好似真係哦，我哋當選舉做曬咁樣嚇，損輸咗就嬲豬，冇理由咁樣噶嘛？係咪？ 係、哎，那個活動根本上係多鳩魚噶啦。 你見到就係呢班人， 一百日悼念 黃雅文一干人等。佢哋到底實際上佢哋做嘢係為咩先？ 咪就係為咗， 就係我要曝光率， 為咗上位咯。系嘛？为咗上位好简单。喂，你嗰一百零三日就边有人喺一百零三日搞悼念啊？屌你妈戆鸠鸠咁捻样，梗一百日噶啦，你悼念梗系齐头数，边有人搞一百零三日噶？啱唔啱啊？ 系啊，呢 样 嘢我 讲 过 啦。 嗰 阵时 即系清明嘅时候，即系中国一路清明，我已经讲过好多次话你冇理由咁样噶嘛，点。咁你唔理我，咁我冇办法啦。咁我又后来又听到话，原来呢件呢个即系咁大社关啊，原来就系师恩学生会啊。 你 社民聯啲好朋友啊，咁我唔夾你搞又有咩問題咧？ 係 咪先？係， 啱啱做得好噶啦。 嗰時候講 緊 我得事啊， 唔需要你向我哋屌緊佢嘅阿 Louis， 你做得非常之好啊！你嗰一次係啊，肯定你嘅行為。 咁即係我費事拖咁長啦。咁最後咧，即係幾位益友啊打過嚟就講呢個小洗碗補選啊。其實我聽到你啱講話，因為嗰個啲文件嚟嗰個靚女先生同佢有分點。 系， 即系呢个个人立场咧，即系唔关唔关特区啲事啊， 系 有呢个个人立场咧。即系嗰阵时诶，其实新东补选有一堆嘅泛民阿姐就出嚟话呢个就我权请你白病，需要投俾佢。嗰阵时本土派都入表得好阴柔，系咪？ 吓， 即系你冇理由而家我哋用翻同一个逻辑，就系话因为民建联嗰个靓女，所以我投俾佢。 嗯， 即系我觉得呢啲选举嘅嘢，即系当然我都唔系话系一个好睇政党背景嘅。咁、我覺得有陣時候，尤其是區議會，其實你睇翻佢地區熟悉嗰啲嘢，即係你話喂，原來我一個星期內，即係好似佢咁講，喂，點解我一個星期我住得嗰兩日啫？咁我需要咁講句，你既然唔了解嘅時候，我有陣時都話係你投託咧，係咪？即係調翻轉你投完之後，分鐘投咗個鄭同泰出嚟，反而我仲害咗個區，係咪？ 係。 我覺得投票選舉係因為我要了解咗嗰個候選人，我先去投俾佢。 投票咧。除了是揀一個候選人之外，第二還有兩個決定，第一就是投廢票，第二就不能投、都是一個表態來的。是啊， 是啊，即是我覺得就是。 喂，通力珍說啊，喂，興旺產啊，喂，通力珍說你的震機聲很吵啊，喂。是不是他還在不在啊，興旺產，喂。認一認機啊，喂。 听唔听到啊？ 喂，你嗰、那个佢话你个震机声好重啊！ 喂，呢、這个唔关我事噶。 阿肥通话：喂，你叫嗰啲友唔好 PM 你啦，喺 Facebook。 喂，呢个唔关我事啊！屌你！ 哦，呢、這个唔关你事啊！喂，咁啊， 我三次啊，仆街！ 阿 Louis， 你嗰个震机冇咁嘈啊！如果唔系，真系搞到佢。 我呢边应该冇震机。 好啦，喂，咁啊，多谢你电话，你讲完啦，系咪啊？你有冇补充？ 系啦，系我讲完噶啦。 OK，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 拜。咪怪错人啦吓！好啦，喂， 做我嘛， 系唔好意思，喂，咁咧，依家咧要回应翻咧，因为个留言板咧就好多人喺度，即系 VR 鬼叫啦，有个 Warwick Mock 呢条友咧，我 kick 咗入去啦，屌你咩又冇 follow 我啲嘢，又冇又唔系 Facebook 嘅 friend 嚟嘅，唔好捻睇啦，如果你唔捻中意我哋嘅节目，你中意听你咪去正规公黄杨大个 Facebook channel 嗰度听咯，冇捻听我哋直播啦，我唔系监你听，把捻咩你走嚟？即系你帮佢说行，你讲乜嘢啫？系咪先？即系我真系唔明白，你又冇 follow 我啲嘢，你又真系争住一个正规公黄杨大个 channel 嗱，好简单嘅啫，系咪先？呢一个节目就属于我同兴旺诊同租租屋做嘅，冇我哋同意啊，唔好搞 back up， 好清楚咁，好清晰咁话俾你听。仲有个人话系咪嗰个 fake account 啊？即系假 account 嗰个咩 Dave 咩嗰个，全部打英文，大家嗰、那个。你事實上你是假 account 嘛，你乜撚嘢都冇，你冇朋友噶。Facebook 係一個咩平台啊？網路社交平台，你冇社交嘅，咁唔好用 Facebook 啦。你都冇朋友，啱唔啱啊？一個朋友你都唔加，然之後成個 news feed 係乜撚都冇嘅，相又冇，名又假，然之後又打英文又聽得明我講廣東話，你係一個假 account 啦、啊。你聽就聽、啊，正面的意见可以照打，赞我们的欢迎。你这样来夹我们收皮啦，你即系唔该路上啦，啱唔啱啊？赞冇所谓，你明唔明啊？系噶，系咁嘅标准噶啦，吹咩？屌你赞我哋冇所谓，你夹鸠我哋成日喺度嚟忍咗好耐噶啦，整埋一假 account 过嚟做乜捻嘢？你赞就冇所谓，好地地，冇收你钱嘛，我哋啱唔啱啊？ 赞俾你赞下英份啦，屌你真系系咁踩我哋嗰个节目吓、啊，又话乜又话七又我哋慢慢乜捻嘢啫慢，冇人听啦，听热狗黄杨达啦，走去 热狗最快。 你问下兴旺诊就知啊，嗰种痛苦知唔知啊？佢为咗我哋嘅益友，走去监听阿黄杨达节目，搞到差争啲要去睇精神科啊，大佬。 躁郁， 即系躁郁症啊！听到佢喺度可以整个 remix 版本啊，知唔知啊？rap 版啊，唔好夹我哋啊，大佬唔知咩人嚟啊，即系嗰咩 Dave 乜鬼嘢，黐胶线啊，走嚟我哋呢个节目嗰个留言板系咁猛喺度插我哋，唔知佢插乜嘢？你即系争住嗰个 backup 嗰啲咁中意 backup 乜嘢啫？你仲要斩嗱，仲衰啊！原来啱啱我睇咗有个益友爆料啊，佢将我啲节目斩开两橛。你就摆上去喎， 即收两次钱， 你收两次钱啦，即系你好明显啦，大佬你夹起条尾知你做乜啦，咁样你斩咗十橛仲好添啊，屌你老味，即系我哋节目咁长，斩咗十橛啊，十分钟一橛咯，摆上去啦，斩咗十橛咪收十次钱咯 ，part one 到 part ten， 以前有啲港产片都系俾人咁样斩开上去，摆上 YouTube 嗰度赚钱啫嘛。即系唔好咁啦，大佬，我哋做个节目出嚟唔系俾你去赚钱噶嘛，我哋自己都唔收钱，你又走去拎去我哋嘅节目嚟赚钱，屌呢边啱数嘅啫呢啲，黐胶花嘅真系，一系就打电话嚟我哋呢度同我哋斗屌八一九一零四七，唔系就收皮，真系，即系咪即系有阵时见到佢啲系猛嘅，唔搏佢唔得嘅。猛话嗰个冇问题，你系有问题嘛？攞咗我啲节目去赚钱。喂， 喂 早晨点称呼啊？ 喂，我叫阿勇啊。 阿勇啊？ 系啊系。 系，请讲啊。 我打嚟咧，又想讲翻啱啱有个彭生系嘛，我系讲嘅小仔玩选举嗰、那个。 系系。 我想讲 search 嗰个女仔其实唔靓女嘅。 直洁玲啊嘛，我哋睇大睇文汇报都有登啦，直洁玲。 啊，唔靚女啊！我想我講翻第二就想屌咧，我同志 係 啊，但咧佢條片嗰度咧，其實做得非常之唔好嘅，就佢前面有講電影，後面有講綠色啦， 係 即係聽落嘅咧，其實結合唔到嘅，即係你冇由前面買人員電影嘅印象，後面又講翻綠色嘅嘛，係好唔合理嘅嘛，即係你前面問龍夠咪嗰啲啊，跟住又問完鄧麗欣啊、萬刀教嗰啲，你後面接翻綠色，人哋點播啫？系点接住？我觉得好，我觉得非常之差，同埋 嗰 个主持咧系香港众志嘅成员嚟嘅，系 咩名啊？喂，讲喂，讲佢全名，喂，你要讲讲啊，要讲噶咩名啊？ 佢何家游叫做 嗱呢啲咧，嗱呢益友咧就真系啱啦。你要讲佢全名先至得噶，如果唔系佢引唔自丑嘅咩交游啫？交游系名嚟噶嘛？即系等于我神区都俾人屌嗰阵时都系讲仇师大嘅啫嘛？佢哋讲到激烈嘅，即系闹起上嚟。呢个何咩啊？咩油啊？ 何家油。 何家油啊嘛，装弹弓。 跟住系，佢应该食咬字嗰啲咧，应该咬字食咬字嗰啲名咯，跟住嚟发音啊。跟住我又想讲两，即系除咗讲话即系合啲学生歌之外，就再讲佢个接合片接合真系非常之差。我以为一开始睇以为佢只系问对定型后对于电影嗰啲印象啊，有冇港产片印象？一顶呢个肺，一睇后面，屌你咪六四嚟嘅，搞捻错啊，好捻唔合。我一睇我好捻唔合理。跟住第二就系想讲就系话香港众志系好捻戆鸠嘅。咁佢咁样样咧，即系咁其实嗰个咧，我靓妹已经答到唔捻想答噶啦，你夹硬夹监佢答，咁佢一定答到啲唔愿意嘅答案出嚟噶啦。跟住你最紧摆埋上去，你都冇道德噶。 梗系冇道德啦，话咗俾人听打格又唔打， 系咯，跟住佢话打格，跟住最屘又唔打，个个都唔打，咁零零后咁睇，即系个样睇落去，你屌我嗰粒后，即系好卵细个嘅，咁你都大佬俾人啲尊重人啦，你都唔想咁样无啦啦咁样俾你摆上一个公众平台，哇，大佬呢个 page 六万几七万 like， 俾晒咁多人睇，顶你去细大个点见人啊？你话接受嗰啲咁戆鸠嘅街坊屌？ 嗱我咧。即系得罪讲句，嗱以后咧嗰啲人咧，逢亲话咩帮你打格嗰啲，你唔捻信佢咪得咯，唔捻信啊真系，你点知系边个啫？打咩格啫？街咩房？ 佢又学文思潮， 搬嚟香港同志，有一个学生组织变咗一个政团， 系 顶你个肺！你识唔识尊重学生 党吓？ 嗰个啲人啊，唔识尊重咧，搞捻错啊！你大个点样见人啊？咁样俾你摆完上去之后，咁屌点样面对学生？翻学点样对住啲同学啊？六万几人、五万几人睇过啦，即系摆咗个平台上面， 系 个有 share。 都啱噶，因为嗰两个学生妹就唔系无敌神驱嚟啊，大佬，点解要佢面对一啲咁样嘅精神压力咧？系好难顶嘅，呢样嘢系事实啊！你咁中意挑战咧，租质咧就走去大埔咧租质下我，睇下边个赢吓，好简单嘅啫，就唔好攞人哋，因为咧一个普通嘅学生妹，佢系好难承受一种咁多人口诛笔伐嘅一种嘅道德审判。同埋嗰種精神壓力係非常之巨大嘅，因為你又俾人屌咧，屌咩咧？就話佢嗰個問題裝彈弓，就話咁樣清場啱唔啱？佢話答咗 OK 啊嘛，咁跟住咪俾人狂屌咯，又屌老母又有乜又有，咁樣對於一個普通嘅女仔嚟到講啊，係非常之難受嘅，即係你又同埋你係出賣咗佢啦，大家基於一個互信嚟到去話又打格啊，又呢樣嗰樣啊，點知原來冇做到啦，搞到佢俾人起曬底啦，嚇呢樣嘢真係無妄之災嚇。 係咯，咁年紀仲要唔係太，即係唔係話好後都好後生。 我諗任何一個年齡嘅人都唔應該係受到一種咁樣嘅對待嘅，呢個係。 仲要年景咁細咁樣又唔打格仔，跟住你六四嗰件事可能學校冇教，跟住你又教話咁有張圖咁。 喂，有人話呢條友有個本文錢啊，係咪真㗎？呢個咩何家油有個本文錢係咪真㗎？ 哦，呢個我唔知啊，但我哋知道香港仲未成嘅。 阿Ethan提供喎益友嚇 ，OK， 依家現任係香港總指啦，總之嚇。 系系，跟住我又覺得即系你冇理由咁樣噶嘛，咁人哋咁攞張相出嚟，跟住你話俾人聽，又人哋可能唔知咩個六四，學校冇教，跟住你就咁話咁樣，黃埋林咁前面都唔知黃埋林嗰張相喺度，都唔知張係咩相，有人打咩戰爭相，可能打咩電影嗰啲相，咁但係你咪話咁樣裝人彈弓啊嘛，咁你點答啲彈弓？俾咩答案你啫？仲要好心不甘情不願咁答，咁點答啫？ 唔係，其實對於一件，其實對於一件三十年前嘅歷史事件啊，佢係唔知咧。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他不一定是需要知道的嘛，這件事是你要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需要傳承下去，一定要知道，這是你的責任，你的責任啊，這是你因為覺得這件事很重要，你要傳承是你的責任嘛，那你反而是，即你是應該針對支聯會，為什麼他們那個傳承的工作，在青年那裡做的工作做得這麼失敗，又唔系去怪责嗰啲僆仔僆妹唔捻知呢件事，佢唔单止系唔捻知六四嘅，大把历史事件佢都唔知啦。乜嘢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佢一样唔知。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样唔知，大部分嘢佢都唔知，因为佢冇兴趣啊。对唔住，嗱呢样我绝对咧，嗱头先就算阿 Brian 讲话佢哋嗰辈人乜乜咧，我觉得佢严重咗嘅。点解咧？因为佢唔知道，对于呢样冇兴趣，我觉得非常之理解同埋接受。冇唔系监一个人系绝对要对于历史系有兴趣噶，唔好意思啊，大佬，你要觉得啲人系需要记得起六四呢一件事，系你嘅责任，系你嘅责任嚟噶，因为你觉得好重要嘛。你不可以監其他人都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你覺得這件事很重要，你就要大肆宣傳，在青年間那裡做一些的工作，是吧？喂，不是有什麼可能去怪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啊？不知道不代表他無知，不知道不代表他無知啊？喂，你求其喂中國這麼多年歷史，求其拿朝代一件事出來，你然後說他無知就行了，大佬，這麼多歷史事件他記得哪樣啫？不是說遠或近的問題。喂，大佬，你 之前系学生，吓 你 讲咁样 吓，你之前系咩啊？咩学生啊？ 唔系佢哋之前系学生做啫。咁样你有咁，你而家移植佢政党，你而家有咁嘅责任去教翻啲学生，你唔系咁样监佢啊嘛？同埋嗰阵时天气又热，跟住条街又嘈，听唔清楚，睇一幅相冇耐性咁。咁你咁样监佢答，佢逼咗一个，逼咗一个都唔系太情愿答佢答案出嚟，咁有咩意思？张摆上去咩啊？你咁样你抵俾人话。佢條片本嚟擺出咧，就好多人 like， 好多人 share， 但係最尾又俾豬心踢爆咗之後，即刻打。 係，喂，即係等於話我夠好多嘢想講啦。喂，我好想講，喂，我依家研究緊，喂，係一啲域外嘅漢文嘅典籍。唔通我开台讲咩监你哋听咩？然之后冇人听，我就话你哋，喂，你唔识呢啲历史嘢，对于你冇兴趣。 喂，唔好意思啊，你对嗰一样嘢好有浓厚嘅兴趣，唔代表其他人都同你一样噶嘛，大佬，啱唔啱啊？喂，我梗系唔会自讨没趣啦，因为我知道大家普遍对历史都冇兴趣啦，对于什么域外嘅个汉文典籍就更加之冇兴趣啦，关人柒事咩？啱唔啱啊？买都买唔到，我买都买得好辛苦，其实系想信呢样嘢啫。咁唔紧要，即系等于你哋话喂话六四好重要。你觉得重要唔代表人哋都系咁谂噶嘛？你唔可以咁样监人奶后。喂，民主嘅社会就系咁噶啦，大佬。喂，你觉得重要？喂，呢样嘢唔可以用一种道德嘅枷锁，或者企一个道德嘅珠峰去指责人哋嘅。喂，比六四更加之惨嘅。喂，你记唔记得扬州十日啦、啊？咁样你不如咁样同人讲啦、啊。嘉定三屠，你记唔记得？黐閪线嘅，记乜捻嘢啫？记喂，大把啊，比喂长春啊、围城啊，人食人都有啊。记唔记得啊？咁使唔使又记得南京大屠杀？共产党又成日讲啦。喂，你唔好成日就你死得人够多咩？够南京个多咩？三十万人嗰度话佢宣称话坑杀。喂，咁你唔可以话咁样嚟到逼其他人觉得你重视嗰样嘢就要人哋同等去重视噶嘛？人哋唔知道你喺度装弹弓，你就应该反而怪责翻知青组嗰个蔡佳阳做办事不力，系嘛？在青年朋友那里根本第一他没有朋友，你看他 Facebook 一个 like 都没有，贴些东西出来好像热狗这样样的，他做不到一个宣传的作用是吗？你支联会应该给钱我们本土台嘛，给几万元我们我帮你宣传六四，屌你老母，不过我们不会收你这些钱、我们很有骨气的，屌立卵杀 拜拜 系，你继续讲啊！唔好意思，成日打断。 诶，再讲香港众志就有政团，只不过政党变咗做民间组织啦。系，我即系心谂咧，即系佢两周年嘅时候讲噶嘛。 嗯。 咁我真系心谂，咁你做乜鸠咧？点解咧？党变咗个民间组织，有冇乜必要咧？ 喂，唔系啊，依家改咗啦，又阿勇，你知唔知佢依家又将佢哋已经宣布啊，喺一周年之后咧？就香港眾自由政黨咧，又變回一個壓力團體，然之後阿之峰哥咧又唔做黨主席啦，又 pass 咗俾呢一個林朗彦啦，啊咁梗係啦，你個組織都已經即係嗰個影響力都殆盡啦。嗱、啊，好簡單啫，阿之峰哥唔係話我吉你啊，你嗰個轉世靈童，屌你乜越轉越老，由呢一個即係你啊，即係你參選你就嗰陣時唔夠年齡啦，咁啊轉世咗俾阿羅冠聰嘅。屌你老味，屌你咪越转越老，转咗罗冠聪钉沟埋 DQ 咗，跟住再转俾个欧乐轩三张嘢，即系嗰啲越灵童越转越老，唔知点搞啊！真系，咁你已经用咗两铺，嗱你个影响力你光环已经用咗两铺啦，系嘛？嗱我头先同你讲嗰啲嘢唔系冇道理嘅，喂，你坐监你坐几耐，人哋坐几耐，你自己谂下啦，你仲黐埋一班友，你冇运行噶咋，吓、啊？我作为一个屌你，我好捻有良心去提醒你，你可以当我发噏风啊！之峰哥，你自己谂啦，关我捻事咩？你嘅前途啱唔啱啊？ 同埋我想讲就系话，即系如果转咗民间团体嘅话，咁即系政党做嘢都系多好多。但系转咗民间团体，我真系唔知佢条路系想点行，我真系 不佢冇路可行噶啦。如果佢嗰个香港众志对于黄之峰嚟到讲，仲有一个利用价值嘅话，佢唔会放手噶。呢、這个人系你睇翻佢过往咁多，即系。佢唔係今年先出道有往績噶嘛？2012年開始，你睇下佢當年點樣同張秀賢嘅拳鬥，當年對佢哋內部嗰啲拳鬥，喂，佢係牢牢揸緊嗰個嘅權力核心，然之後係踢走嗰啲唔聽話嘅人噶嘛，大佬。咁多年嚟，佢都係要坐穩嗰個第一把交椅噶嘛。如果嗰個組織對佢仲係有價值嘅話，唔會放手噶。啊、 即系你呢个意见应该可以问阿张秀贤 咯。呢、這个系啊，可以问翻张秀贤、张秀贤嗱，问佢啦，佢最清楚咧，呢个拳斗嘅失败者，所以我好睇佢唔起，一早啊已经，你又俾人拳斗失败喺学文思潮，当阵时啊，黄之峰如日中天，你点同佢斗啊？张秀贤，你又忍唔到，所以点解我成日讲，其台湾嗰个李登辉，我系绝对咧系尊敬佢嘅，唔系尊敬佢搞台独，而系佢种忍耐嘅能力。佢屌你谂啊，做捻完中华民国总统系以国民党嘅名义做捻到最咩届2000年，佢要传位俾阿扁嘅。屌你谂啊，呢啲咪真系嗰种，即系嗱，你相比起2000年，大家同系2000年同一个时空，你香港嗰个陈老太咪废人嚟噶咯，连阿董都忍唔到，你忍唔到阿董，你咪要中途辞职啊！那个布政司咪益捻咗阿曾咯，就系、是、嗰种忍耐力唔够啊！ 少啲忍耐力都唔得啊！呢啲话俾你听，从政 同埋想借呢个平台咧，屌拆长毛拆嘅， 系 屌拆长毛拆嘅，长毛拆咧 跳得咁快嘅你真系吓， 即系我又想讲好耐啦，之前想打电话成好多次啦，打唔同佢几次度，跟住就屌拆长毛拆嘅，有一次咧记唔记得国歌嗰阵时中港大战，即系踢波啊，即系话世界杯外赛。咁有一次咧就城市论坛就讲紧啲咩开国歌，跟住开播喺开坛之前咧，即系主持人咧就问几位啦。嗰阵时有梁国雄，有其他参与者嘅，跟住咧佢问中国同香港支持边队，咁长毛贼就话啦我两队都唔支持，佢话两队都质素好低，咁即系我作为一个即系足球迷，我一听到就觉得好 足球迷就梗系支持主场主队噶啦，梗系支持自己人噶啦，唔使讲嘢啊， 跟住佢即系其他泛民议员咧，即系嗰阵时我问嘅中港大战，咁你支持边队，咁都系普遍香港，跟住长毛贼就话点解我两边都唔支持，两边质素都好低，佢话。又话讲香港质素足球好大，咁唔会支持，即系听到都系散。咁你做乜谂嘢真系？ 哦，咁佢系即系呢啲系好差咯。可能佢系已经觉得自己坐稳咗江山啦，都唔需要坐你班靓仔啦。但系作为一个真正爱嗰片土地嘅人，梗系佢自己嗰队，即系等于咩啫嘛？有啲喂。咩啊？大溪地啊，佢都有国家队噶，佢唔通佢唔支持自己的国家队咩？好简单啫嘛，呢啲问你啊，政治正确又好，乜都好，你都识答啦，系咪啊？即系 佢咁样答咯。 咁但系佢咁样答，佢都会继续当选啊嘛，佢咪照答咯。 唔系，你要搞清楚啊，梁国雄先生好爱中华人民共和 国。系啦。佢可能佢唔想，佢其實咧，就算佢揀咧， 敢答外國啫。 係啦，佢你揾支槍指住佢咧，佢就都唔使揾支槍指住佢啊！你可能逼到佢兩逼，佢又會答我其實支持中國隊咁噶啦，係。 快唱國歌啦！ 喂，佢都唱國歌噶啦，噔噔噔噔，得佢自己等埋唱，唔好唱，唔好再唱多音，咪俾人啱犯法觸犯法例啊！真係 祈求佢。 喂，佢個前奏自己登出嚟噶，你知唔知啊？佢幾愛國啊，又走去補調。 因为 举五星旗，举五星旗啊！尖角列岛啊，唔系尖角列岛，佢话系钓鱼台群岛嚟噶，知唔知啊？系、哎、真系咁都唔紧要，咁爱国系有佢个权利，但系你就唔好爱得咁鬼鼠咯。因为咧，中国共产党系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你爱国就爱埋个党都唔紧要噶，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系唯一嘅合法执政党，咁你咪要讲出嚟咯，将呢啲嘢我都知啦，咁点解你唔讲啫？系咪先吓？ 系。 咁你咪爱埋个党咯，喺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嘅多党合作制，系咪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嘅政权？咁爱都冇所谓噶，好多人都爱国噶啦，爱国无罪，就唔好喺度嚟屌你谂乜，泣泣痒痒又抱琵琶半遮面，爱国就大方啲咁讲啊，冇问题嘅，我都觉得系吓，唔好鬼鬼祟祟，好 喺度祈求佢唔好再当选咯，系咯。 OK， 好啊，咁希望你愿望成真。好多谢你电话，阿勇，拜拜。 拜拜。 话时话咧，因为阿陈兴旺咧，兴旺陈咧，头先提起张秀贤，喂，呢个真系把撚嘅人嚟嘅。 点样把撚？ 其实嗰阵时我哋自己私底下倾偈都觉得呢个人把撚嘅啦。喂，你由嗰个学文思潮，你知学文思潮咧，佢就系超然于嗰啲学生会嗰个学联嗰个体制噶嘛，佢系。即是他一个超然的学生组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一般的学生要上位就要通过什么呢？选回本校的学生会，然后再在本校的学生会再上呢就是学联嘛。那个阶梯是这样，再学联之后就去泛民嘛。即是这个就是三部曲了。好了，黄之锋做一样东西，他是打破了这个潜规则，他自己立个组织出来嘛。啊，然后自己上位嘛，搭棚。当然是 有人在背后帮他啦，咁 anyway 啦，我当他自己做啦、啊、好啦，你咪张秀贤埋捻咗堆黐咗埋去。喂，如果你忍得到啊，忍得到啊，黄之锋啲脾气又好，你觉得佢靓即系后生过你又好，我唔知佢点解忍唔到啦，当然好多原因啦。你忍佢唔到，如果你忍得到佢黎文乐当初九东个位唔捻系佢选，你去选啦，可能赢捻咗啦已经。黎文乐就话傻仔俾我哋整蛊啫，个网嗰度都唔系我哋整蛊佢，我耻笑佢。 我哋 唔系都唔系你都有份。你话佢摆条锁匙，人哋打桩佢摆条锁匙喺度车人哋 个 震荡啊嘛。 你话公园湿咯？ 喂， 跟住系啊，话人哋震得太犀利，即系傻仔嚟个。咁 话咩食种系凉啊？ 食种就凉系啊，跟住俾我哋耻笑咗，嗰阵耻笑到碌地。好啦，咁你当初如果忍得嘅时候，你咪学，你就已经选啦去九东。好啦，都唔好讲咁远啦。喂，你俾人踢走咗出嚟，成个党都唔捻妥你嘅，罗冠聪啊，连嗰、那个黄之锋啊，连呢、這、一个岑奥辉啊，都走出嚟同你割席嘅。你仲衰捻过杨启贤同当年阿田北辰嗰个割席，你就人哋个个争相出嚟同你讲话呢个唔系我嘅战友嚟嘅张秀贤吓，佢哋好捻冇面啊已经。好啦，其实出边啲人唔系好理你啲僆仔做紧乜，系我去我哋咁捻得闲去睇嘅啫吓，然之后喺度转述拎出嚟耻笑嘅啫。你俾人踢走咗之后，又去咗中大学生会嗰度上位，嗱又俾佢组到班，咁啊上位啦吓。屌你咁样上上下位，佢又走去做咗学联嗰个唔知乜嘢，都系上唔捻到。即系话俾你听，喂，当日你个决定系错咗咯，错捻咗咯，已经系张秀贤。当初如果你忍下黄之锋嗰啲脾气，你埋啊一堆啊，不过都冇用啊吓，埋咗佢堆啊，佢都系屌佢个党都系。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啦，冇用啦，係咪先啊？咁呢啲就即係蔡翁失馬焉知非福嘅。不過你都冇乜福氣噶啦，你啊屌你老母，揾阿梁仲恆就 endorse 你啊！人哋唔制咧，就話咩啊？話係經啊港澳研究會嘅林朝輝去介紹嘅，依人哋坐監喎，咁你點啊？你講兩句喎、 啊。喂，即係阿秀賢哥入到閘咧，就睇佢選唔選到嘅啫，同埋有冇威脅。 系啊，有冇威胁？系啊， 选到嘅话就唔会入到闸。 喂，你当初啊，咁你当初明知呢一个张秀贤呢、這个，你话阿巴治奥啦吓，话佢好有问题啦吓，即系话一早就对佢有戒心啊。咁点解你要揾佢去帮你助选？点解要揾佢去帮你背书？点解要佢 endorse 你先？你解唔解得通先？呢样嘢系你即系你永一个明知佢系。红底即系你声称啦明知佢系红底，明知佢有问题嘅人，真系选，即系真系撑你啊！然之后当人哋拒绝你嘅时候，唔肯公开表态， 就话佢咩有问题背景。 哇！咁你都好无耻、啊，你明知都唔讲。喂，咁如果佢当初佢继续撑你嘅话，咁你系咪会唔讲呢样嘢出嚟啊？我当你嗰样嘢系真啦，咁你都好捻无耻啊嘛！喂，如果佢系继续撑你，阿巴照继续撑你，你咪唔讲出嚟，将呢样嘢。哇！你咁样样都得噶？你个咩人嚟噶？你冇政治诚信咩，大佬？当然嗱，我唔系掰佢话阿巴照系红底啊，冇搞错啊，我唔捻信啊吓。但系你咁样样讲嘢，你都好捻无耻啦！你咁样系，因为你本身你明知嗰一样嘢，如果佢撑你，你就唔讲；佢唔撑你，你拎出嚟讲。喂，你系咪咁捻黐线啊？作为一个人，唔好讲你只左右手边只系整亲啦，已经你净系呢样嘢已经够啦，你一世啊我都睇你唔捻起啦。 即系佢净系讲对佢自己有利嘅嘢咯，简单啲嚟讲就系 咁唔得啊嘛！你明知嗰个人有问题，喂，比如话喂，我同兴旺诊合作咁耐吓，即系唔好讲我同兴旺诊啦，系是但都系讲喺我同兴旺诊，比如话我同兴旺诊合作咗。 你以前啲拍档得唔得啊？ 好啦，以前系唔系好老礼嘅嘛？呢句系 中援新移民 啊。系，比如话中援新咁先，中援新啊，中援新。喂，比如话我同佢合作一段时间，喂，我同佢反面嗰阵，即系佢喺罗尼翠松食咗我台啦嗰阵时，喂，我都唔会话佢系咩红底乜嘢啦，啱唔啱啊？咁反面咪反面咯。 喂，咁就算如果红底，咁你一早讲喎。 咁你一早讲啊嘛，系啦，冇错啦。即系你一早讲嘛，喂，然之后话喂，原来兴旺产，如果我一日吓，喂，兴旺产系红底嚟嘅，你都扑街嚟噶啦。如果系咁，你无敌神区都系扑街啦，啱唔啱啊？一早唔捻讲，你明知佢红底，你俾佢系咁喺度本土台做节目，即系你唔好因为佢同你有咩即系反咗面，话佢唔撑你，你就作一啲嘢出嚟诋毁人哋，屌你老母，系你都好捻卑鄙啦，咁样系，喂，你一早唔捻讲吓，你乜捻嘢人嚟噶？你一贱到无伦啊嘛，你系。即所以你咁多年，即我都睇你唔起系正确嘅呢样嘢系，咁唔需要睇得起你呢个废人嚟噶啦。同阿之锋哥，你同之锋哥选择去同佢斗争，你已经系白痴咗啦，已经当初啱唔啱啊？你喺佢个卵翼之下，你应该系屌你谂啊！喺佢个卵翼之下继续生存，依附喺佢卵翼。 乖乖做你嘅助理。 系啦，你又唔系同佢去过唔去啊嘛，大佬？你同佢过唔去，你即系同佢喂，你见到噶啦，嗰班冚唪唔妥佢噶，成个。 整个学文系统，甚至乎连同阿黄之锋亲近啲嘅阿岑奥辉都唔妥你啦。报纸登咗噶呢啲，明报有写，星岛有写，冇话冇啊。你依家和解一回事，我唔知啊，应该都唔会和解，好难和解呢啲。 咁唔问到你嘅咧，就话唔系朋友咁啊，系得阿田二少先咁讲嘅啫。 系啊，点知依家呢班僆仔仲狼，直头话呢个唔系我战友嚟嘅，唉，唔好搞错。啊，好嘢真系，即系呢啲咁样嘅人系咪？你系咩人啫？你想从政想上位，唉。你又心急系嘛？嗰阵时，屌点会同黄之锋争一日之长短噶？嗰阵时佢系如日方中啊，大佬不能挑战嘅一个个光环嚟噶，大佬。 佢同一条水嘛，佢哋系。 咁咪咯，大家又同一条水争咩啫？ 即系你话其他人同，即系唔同派系咁，你咪争咯。 系啊，你又同佢同一条水嘅，同一条船嘅。屌你老母，你同佢。决斗啊！你咪即系死快啲，啱唔啱啊？边有咁问笨柒噶？真系做人呢啲真 唔系意见咯、 啊，唔系呢啲冇得救。咩啊？问边个意见啊？ 阿秀贤哥咯， 唔呢啲冇得救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卵笨柒争。 喂，咁佢就算唔计噶，佢同阿志峰哥斗嗰单嘢，佢人格都有问题啦。讲佢同梁仲恒嗰单嘢。 系啊，后尾你自暴其丑啦，唔系噶，佢仲之前仲开多几招去夹我噶，你知唔知啊？跟住事后又喺 D 100晚夹我噶，喺嗰啲咁嘅老嘢面前，喺嗰啲咁嘅泛民嗰啲咁嘅所谓江湖大佬面前。 啊、但系佢冧得掂啊边个啊？ 阿八婆零啊嘛，大口 成日话同唔知边个食饭，成日收到就 成日话收到两边消息嗰个啊嘛。 但系制制都错噶嘛。 系啊，即系等于阿咩啫嘛？陶君衡成日话收到两边消息啫嘛。 几边嘅 source 都咁 讲，可能其中一个就林小斌，一个就系曹家超。 有个叫大口玲 啊，大口玲成日都系咁讲。我同边个食饭啊，收到好多个 source 都系咁讲啊。诶，嘥气真系。 呢啲人都系白捻噶啦。 你咪继续喺 D100嗰度做咯。唉，我哋个 rating 都唔差得过你 D100啦。不过即系我觉得呢条友系好捻 cheap 啫。唉，又想上位。 唉，你继续冧掂你嘅大口玲啦， 冧掂佢啦， 靓仔后生。 系啊，又即系呢个大口玲又盲。咁我发现咧，我哋俾人诋毁咧都好惨嘅。喂，大佬嗱，第一呢班友就盲嘅，呢、這个八婆玲就盛赞啊。阿张秀贤咧靓仔后生又干劲活力，跟住阿陈士齐又屈鸠我妒忌啊刘小丽靓，咁即系屌你， 唔系咁啱啫，咁咪中乜鸠靓啊？ 喂，即系我发现呢班嗰啲审美观咧，同我一般人好唔同咯。 咁边个靓啊？ 吓？ 咁边个靓？ 咩边个靓啊？ 咁你觉得边个靓咯？ 我觉得边个欣妮姐姐嗰啲咪靓咯？ 咁你嘅审美观都几特别。 我屌啫！哇！佢 即系 个人 特色咯，佢中意即系咩刘小丽啊？咩你啊？即系欣妮姐 咩特色啫？喂，佢嗰阵时卅年前同阿傅星结婚嗰阵时唔靓啊？ 卅年前啊嘛。 咁依家如果讲依家咧，你冇问我几时啊嘛？屌， 咁梗系问依家噶啦。 依家就陈法拉嗰啲都，陈法拉都 美少女啊。 唉，搵美少女陈法拉，我觉得真系冇得顶。喂，人哋又学习走去系嘛？走去报读呢个咩学位毕业吓？即系人哋肯进修啊！你明唔明啊？哇， 第二个啊，你觉得咁远咩？ 做过边个啫？你觉得边个？你举例啊！我都冇睇电视噶，你又玩我，你黑我唔识啊！你举例啊！边个啊？嗱， 想知咩边个啊？ 你觉得边一个靓啊？咁样你问我啫，你觉得靓？ 伍淑仪啊！ 屌嗰啲你真系攞嚟玩啫，又伍淑仪又欣怡我都识啦，嗰啲都唔靓嘅。 哇！咁你唉靓啊！ 你讲个真系靓嘅出嚟，大家都公认。 蔡思贝咯，啱见电视见到佢。 蔡思贝即系咩人啫？蔡思贝 咩人？港姐 边一届啊？蔡思贝 咩上前一届定再前一届？唔系诶，即系麦明诗之前嗰届好似。 黐线啊！冯盈盈我就知啊，哎嗱，有个益友 man 看住冯盈盈呢啲就知，都唔知边个蔡思贝。喂，赵雅芝又知啊，赵雅芝啊，即系有啲热狗话阿残秀维似阿赵雅芝嗰个啊，屌！ 嗰啲热狗叫咩？郭边 team 啊，喺热狗做俾人屌。 喂，又系猛嘅喎， 佢话阿秀姑似赵雅芝啊，靓过赵雅芝啊，屌真系！即系呢班友，即系我系，喂，我发现啲人咧黐线噶，索索地嗰啲咁嘅审美观 啊！唉、哎，好多啊，大佬啊，边个都有人狗啦、 啊？边个啊？ 钟雪儿啊？ 哦，嗰、那个狗佢嗰个肥佬嚟啫，嗰个法证 唔系净系佢噶嘛？ 法证嗰、那个，哦，咁你讲个我哋老个老友啊？冇开名 边个啊？我唔知 道。喂，我哋嗰个共同老友即系狗佢，你唔记得咗啊？ 我 唔好讲咩，唉，真系嗰、那个真系 咁有啲人系人都狗嘅， 唔系嗰个系叫做杂食性动物，唉，喂嗱喂，有啲亦有话你讲个蔡思贝好似达哥咩人嚟噶？我上网 公子， 唉，我 search 下先，蔡思贝啊嘛。边个诗啊？ 边个诗？佢只阿燕燕咪打咗个名出嚟咯。 O、okay, K， 见到啦，蔡思贝，哦，呢、這个咁样，呢、這个 Google 图片都有啦，好一般啫。蔡思贝有咩咁靓啫？ 话海牙精靓，海牙精唔见咗啊！ 咁你揾嗰啲肥婆去比，你都唔好比啦，不如。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麻麻地啦，我觉得呢、這个咩？ 又系廉口王讲阿冯盈盈出嚟啫。 咩廉口王啊？冯盈盈我识啦，林作个女朋友都识啦。林作个女朋友考下你叫咩名啊？唉， 莫名思啊。 吓？ 以前嗰个莫名思 咯， 分 系啊，莫名思咯，咪就系我考下你，睇下你记唔记得啊嘛。 你考我呢啲把鬼。 莫名思啊！莫名思，莫名思啊！真系啊！ 你发姣啊？ 咩发姣啊？ 你对莫名思发姣啊？ 唔系人哋个名系咁读噶嘛？莫名思啊，话人哋莫名思啊！你讲个尸体个尸啊，唔啱啊你！ 系系系 系。唉，喂，有人提三山好笑。 三山咧，佢自己一个人可以开麦开五六个钟都冇人听啊嘛。 喂，佢嗰次个南磨台好正啊！屌你老味，你瞓醒咧又屙尿砸醒，瞓唔翻去听， 仲喺度啊！佢十二点开到六点啊， 好正个无业开，但系佢系一至五开，好正啊！ 佢拎佢电话落街照讲，到七六九嘛试过， 哎，好卵正啊！嗰个真系，唉，真系无啦啦提起呢个人嘅真系。三山啊，好经典啊！呢、這个名系， 又话朱千雪靓，我知边个靓啊？你咪唔知边个朱千雪啊？ 系，所以你唔好问我啊，大佬。 喂，朱千雪凭牙肉唔靓啊嘛， 我唔 出到边位。 哦，朱千雪，唉。你唔好讲嗰啲名啦，毕竟系正经啲噶啦。 正经啲啫，你海牙精仲有冇偷听啊？而家 哇，我点知啊？呢个唔知喎、 啊。佢话你咩嘛？嗰阵就系旧年呢个时间啦、 啊。话个老母话我衰十一啊嘛，个八婆乱咁屈， 又道歉， 跟住道歉，跟住话自己道咗歉，屌你老母！你道歉大捻晒咁，你咁样屈咗我一年。痴閪線嘅你都，即系你明唔明啊？喂，佢屈足我一年，犯即系干犯刑事罪行。喂，呢个刑事罪嚟，你知唔知啊？屌你老尾！如果我系有钱啲，告捻咗你噶啦，你要登报道歉噶啦。屌你乜夹硬喺度屈鸠我，未捻层佢计嘅真系。朱千雪啊，问你靓唔靓？我真系唔知啊，朱千雪。阿兴王陈话靓嘛，周子瑜好似唔系港姐系嘛，唔好呃我喎、啊。哎喂，阿太后留言，佢话向海南靓唔靓？哇，即系呢个又真系冇得顶、啊。哎喂，兴王陈可唔可以试下收线啊？喂，哎喂，睇下先，打翻俾兴王陈先吓。啊 嗱，时间嚟到凌晨嘅1:52啊，6月10日星期日嘅凌晨时分，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我兴旺诊轻机吓，咁、我哋接翻佢入嚟先。喂，听到未啊？ 喂， 喂，听到未？喂，得啦，得翻啦。 等。 系，喂，太后又要问你啊，大佬。 问咩啊？ 问你啊，觉得向海南靓唔靓啊 ？TVB 啊？ 你知唔知边个向海南啊？ 梗系知啦，郭倩妮之后一届，你唔使考我。嗰阵时我记得好清楚嘅，唉、真系。 即系咁样都记得啦， 梗系记得啦。 咁靓唔靓啊 ？OK 啦吓， 梗系靓咯。唔系因为這些呢啲咧，话俾听人嘅记忆咧，越耐就越记得清楚噶，知唔知啊？笑咩啫？你迟早都系。你唔好笑啊！你迟早都系噶，越近一啲就会开始咧，唔系好记得嘅。 啊、你好似有老人痴呆咁， 你痴线啦！你唔系人，系咁样啊！系你未到25岁，你而家23岁未系？你到25岁就会系咁噶啦啊！啊又轻机啊你，唉、哎，兴旺诊真系打翻俾佢先。我之前嗰届唉记错，唔好意思啊。 听到啊？ 喂，你成日轻机喎，你 电话渣啊嘛？ 系、啊、呢个咩电话嚟嗰、那个 ？iPhone、啊。 iPhone 会咁样嘅咩？啊， 用咗耐啩。 哦，喂，有啲人话我记错咗，系啊，唔好意思啊，郭倩妮之后一届系。 乱咁噏啦，即系 顺口开河喺度，系啊，冇乱咁噏。唔系呢啲纯粹凭记忆系会记错噶，有阵时。 你话越旧越清楚。 咁我会嗰啲记忆，咁都系啊，咁都系连住啊，咁都冇离行离辣啊，唔会变咗赵雅芝啊，大佬，即系啲陈秀慧。我真系好难联想， 好离谱。 喂，屌你谂下佢行山都已经系屌都唔够力噶啦，好似喂阿汪洋拖住佢街，好似咩大妈好似拖住佢老母啊，拖住老妈子去街咁捻样。 都系大妈， 都毫无活力嘅一个人嚟嘅，已经系仲话佢似赵雅芝，咁睇下西关大少啦，同阿刘松仁拍嗰套。即系风韵犹存啊！赵雅芝系 佢唔系似赵雅芝，系靓过赵雅芝后生。 屌嗱，把靓过赵雅芝后生咁离谱，即系咁讲啊！ 我嗰边听话， 黐线，真系盲喎！发现呢啲友系二马眼啦，好心佢哋，有啲又系陈思齐嗰啲，即系陈思齐嗰啲又系，有冇可能话刘小丽靓嘅啫？话我 喂， 你话 讲讲第二样啊？ 你话佢靓都唔紧要，你仲要屈鸠话我妒忌佢靓，我点会妒忌佢靓啫？系咪黐线噶？我妒忌佢靓，大佬，即系你话我妒忌一个人靓，咁你都揾个真系靓嘅人，只系讲啊，大佬 都唔会妒忌一个女人靓啊， 我唔会妒忌一个女人靓啊，关我卵事咩？啱唔啱啊？即系所以呢啲友噏得出就噏，因为残事齐嗱，所以咧成单嘢。啊！如果要问责，你泛民咧要问责，应该向陈士齐问责，因为佢 写文联叫佢负责啊。 吓、 啊， 写文联都要负责，就唔系我唔关我事噶，我只不过叫人哋唔好投嘅咋，我只不过系提出一个咁嘅建议吓、啊。喂，人哋唔有人听噶，人哋去挑你啲人唔投，我哋要履行我哋嘅公民责任，咁你就玩 Q 完噶啦嘛。 你就慢慢履行啊。 系啊。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人哋唔一定要骚你噶嘛？点解听你讲啫？啊，就系咁啦。喂，仲有个益友话边个江嘉敏？点解我依家成日上网见到有呢个名好出名？系咩事咧？ 江嘉敏一个女人咯、 啊。我知，但系啲人成日用啲谐音去即系变，即系去咩噶？变咗江 X 敏噶、啊。 喂，讲八卦嘢咁变咗，你 唔系啦？我想知啊。咁点解个江 之前系咪阿陈咩？喂，阿陈嗰个咩咧？ 我想问埋你先，点解江嘉敏会俾人改名叫江 X 敏咧？唔系，我知你知点解啊？即系话 唔系咁顺口嘛？第一，咁真系顺口啊！ 黐线！ 嗰一塊 X 文系顺口，我真系唔知啊！啲友系咪啲发音有问题？根本夹硬屈人哋， 咁似啊嘛，大佬。 咁除咗呢一个原因，仲有咩啊？ 咁之前阿王浩信咪传婚变嘅， 同嗰、那个系啊，同个陈咩陈？ 我字又唔起个名。 陈志耀 系啊，好靓喎。 唔系陈志尧之前又俾人哋话好似有啲片段咧，就系嗰阵时嗱，即系传一下唔知啊，就喂唔好开名啊呢、這个真系，佢即系传话唔知道， 唔系咁唔讲， 唔系啊，嗰阵时有段片话陈志尧同某君即系某某嘅唔知咩片段流出噶嘛，系咪真噶？ 女主角有， 吓 即系冇名啊，不过个样似啊， 唔系佢嚟噶嘛？ 唔知道。 唔知道啊， 咁当唔系啦， 咁当唔系啦，咁你继续讲下佢同王浩信即系全婚变，今日又冇事喎。 系啊，之前系传得好兴，即系热能量噶嘛。 咁即系个第三者就系边个？ 都唔知系咪 姓全？姓全 啊，姓全系啦。咁但系阿陈志尧嗰有冇咁啊？即系疑似陈志尧嗰段片，佢讲咗一句对白嘅啫嘛。 边段啊？即系你讲陈疑似陈志尧同万刀甲嗰段， 疑似啊？ 疑似万刀甲，小心啲讲。我唔知边一段，唉，唔好讲啦。 总之，喂，总之佢嗰段片咧， 系 一句对白就系喂啊， 咁就已经可以 identify 到嗰个系噶啦咩？ 唔系，咁。即系佢有对白呢句啦，但系、之后咧，王浩信同阿陈志尧全分辨嗰阵咧，呢、這个江嘉文喺个 I G 度上载咗幅图，那个 caption 仲定唔知道打咗句字就系威亚咁咯。 哦，即系串佢。 我唔知系咪 啦。哦，咁所以啲友就咁憎佢啦，即系你做第三者仲要。拎翻人哋啲狗， 仲要咩咯？晒名咁上下啦。 喂，咁佢嗰个江嘉敏同埋嗰个咩，即系江 X 敏个名系咪即系就系佢同王浩信有呢啲行为啊？即系啲人啲人姓全， 大佬你藏下底咩？ 唔系点会成日屈人哋呢个名啫？黐线咁，你班友真系有啲人黐线啊！咁喂，你人哋又冇做到呢个行为，你又夹硬改人哋呢个花名，咁好困扰啊，大佬！唉，黐线啊，真系，即系佢冇做呢啲嘢嘅，其实就纯粹佢参顺口， 大佬。 唉， 有冇你冇证据啦？ 唔系话有冇证据，即系我真系八卦下啫。因为我见到成日都有几千个 like， 几千个 comment， 一上去啲讨论区，乡土 上个咩乡土？ 乡土又有，唔系啊，拉登又有，乡土又有。 你听咩网上啊？ 即系讲呢个，唔系咁，你见到乡土有人讲，你又睇下第二个网咁啊？哇，又有啊！即系好红啦呢排。 今天又说没事 吓，冇事啊，恭喜佢咯。 想问啲咩？ 唔系阿 Ben， 阿 Ben 涛话刘小丽好似江美仪咁，唔系啊嘛？江美仪靓好多 啦， 吓 争好远， 咁啊争好远啦。江美仪 艳眼啊呢、這个， 江美仪系以前亚视嗰啲当红嘅花旦嚟嘅。 现在 是无线去了。喂，现在的 TVB 呢就变了以前的亚视和有线的合体。 买无线都有自己做一些出来的。 但他那些即是但他很多是亚视的人和有线的人嘛。 例如 呢那么陈伟又过去啦。 陈伟沐浴巨星啊。 沐浴巨星啊嘛。喂，以前嗰袁洁仪姐姐做亚视儿童节目都过咗去喎，原来 袁洁仪唔系好耐啦咩？ 系咪去咗 TVB 咯？跟住阿爆姐都过去啦，喂，好多人都过晒去啦。以前喂阿爆姐最忠心噶嘛，死都唔肯走噶嘛，直到佢执笠为止。亚视 啊，你讲起亚视，亚视佢系咪有裁员啊？佢复咗唔系好耐嘅，好似 咩有裁员亚视做运作咩？ 亚视点样裁员啊？哦，佢嗰个咩咩揾阿陈志稳做 定整嗰个电视盒啊？ 系、哎、喂，话时话佢点解仲会走去做百万富翁？系咪即系有奖金嘅咧？嗰、那个佢有咁多钱咩？ 咁以前一百万多，而家一百万好少。 但都要派钱噶嘛？仲有裁员唔系嘛？佢仲有仲有请人咩？ 咁你搞个咁嘅电 TV Box 都要钱噶、啊。 嗱，冇人睇喎！依家即系你搞 叫你百万富翁，你又唔去 咩？去百万富翁唔去啊？ 佢有邀请你嘛？ 有啊，你又知嘅？ 你贴出嚟嘅？ 系啊，屌唔去啦，都唔知道有冇钱收嘅，即系揾你水咗你去。 你去做现场观众啊嘛？ 切，咁有冇好做啫？我不如自己做主持好过自己喺屋企。喂，嗰个好远嘅，知唔知亚视嘅厂喺工业村噶？ 大埔啊？ 系啊。咩大埔好大喎、啊，大佬，西贡北都系大埔嚟啊！ 西贡北边度嚟？ 西贡北咪乌溪沙隔篱咯。 嗰度大埔嗰度沙田咧？ 梗唔系沙田啦，西贡北啊、东平洲啊，都系属于大埔噶，好癫噶，好大噶大埔。 即系求其质啲嘢去个大埔区噶啦。 唔系求其质嘅，有历史条件。嗱、啊，呢、這个你唔够本土啊，呢、這个通识嚟，博士话真系。喂，你有冇听博士有口头禅？ 唔系好多啦。 阿郭博士佢呢个通识嚟嘅，你真系唔够熟悉啊！真系啊，喂，阿威哥，喂， 佢唔系净讲流， 喂， 好啦， 阿威哥都喺度嗱，阿刘勇威区议员啊，威哥嗱，佢话塔门都系大埔系啊， 咩 塔门啊，你唔知啊？嗱，泥涌都系 咪石咩黄石码头搭船嗰个咩？ 系啊，嗰度都系属于大埔噶西贡北啊。 黄石码头唔系啊，应该 嗰个黄石码头都好似系大埔噶。 黄石码头唔知啊， 都系大埔噶。成个西贡北都系大埔噶，呢个西沙路好大部分都系大埔噶。啊， 你认识啊？ 真噶，嗱威哥话系啦， 有荃湾咁啊，有个将军澳同西贡区嘛。 将军澳同西贡区又系有佢嗰个历史嘅因素咯，因为有西贡区先噶嘛，咁跟住将军澳先至发展啊嘛。 将军澳新市镇嚟噶嘛， 咪咯，咁所以 来 啊，所以咪系属于西贡区咯。佢个景区又唔系喎吓，好拗教嘅。嗰啲医院嘅联网又唔同喎，因为各自分嘅，你知唔知啊？区议会又咁分，医院联网又咁分，跟住嗰啲景区又唔同喎。 同一个政府搞到咁复杂嘅。 系啊，你唔知咩？特区政府最有标准噶啦。 你咁分四五个咁。 系啊，唔同噶啲分区。 系，你讲西贡。你有冇去万宜水库游水啊？ 喂，讲起嗰、那个，喂，唔怪得嗰啲水咁多怪味啦。喂，有啲人话佢过滤嗰啲黐线嘅过滤，俾你咁样玩嘅啦咩？ 咩人 咧？喂，你咁样话，喂，用咩油油就落毒又得啊？你嘅身我点知系冇咩菌啊？黐线嘅咁样走落去拉佢啱啦。你边有可能咁样？喂，你污糟邋遢，死蟹味、臭蟹味， 咩臭蟹味？ 喂，嗰条阿蝉仲唔系啊？五廿几欧成身浸晒，你仲想点啊？你嗰度游水池咩？黐筋嘅真系。喂，你都反胃啦，系咪啊？喂，嗰啲水系有嚟饮用噶，唔系工业用噶。阿姐、阿姑，即 系 好多呢啲 人。城门河游水添。 咁嗰个大埔岭城门河游水，话知佢生皮肤病啦，个抵死啊嘛！你唔会一日喂城门河唔会有个抽水站抽你淡水嚟饮用噶嘛？你喺万宜水库啊，做呢咁嘅嘢啦，抵死啊！跟住佢用好笑啊，佢叫人哋 喂， 我一话功德无量，叫人铲咗铺啲黐线嘅咩功德啊？踢爆你先系功德无量啊！阿姑，你嗰啲叫功德咩？仲有啊，佢好中意滥用噶功德啊，有啲啊真系放生啊，不知所为啊，掟嗰啲咁嘅海洋生物啊，唔系属于嗰啲地方嘅，又掟落去啊，出晒血啊，不知所为啊呢啲。 咁啊，啲人成日都咩话？ 吓、 啊，成日都放生啊！但系买嚟放生， 系啊，买嚟放生啊，掟落去死晒啊！ 捉翻咯，而且嗰啲就 嚟捻普嘛，啲人系佛教系咁样教你嘅咩？黐线嘅，即系呢啲要揾阿郭博士去点醒佢哋，要向请教啊，向佢。 放咩生啫？黐线，你放佢死捻咗啦，已经。跟住转个头喺码头嗰度有人捉翻晒啦，你行转背又，仲有啊，嗰啲贝壳类啊又掟啦，你知佢哋掟啊，嗰啲老嘢掟啦唔够远啊嘛，哎死捻晒，掟落去散晒成个壳，黐线嘅啲人真系。 掟死佢咗， 根本上就掟死佢。同埋点会可能喺香港嗰啲咁嘅水质嗰度放生啊？黐线嘅。 你就玩 死佢啫，死都变死啦，多鸠鱼啊真系，唉冇噶，好多呢啲无知阿姑、无知苦鱼吓，又走去水库嗰度游水，有啲仲好笑啊，唔知边个走出嚟讲啊，话要设立呢个咩海洋啊，即系呢个水库嘅观景区，唔系可以俾你做旅游噶，好危险噶呢啲啊， 佢唔系保育俾啲动物住嘅咩？ 喂，嗰啲水库咧不能够受污染，所以先起得咁山，冇雷公咁远嘛，大佬，系咪啊？即系唔好乱咁噏啦，嗰啲友唔识又乱咁噏啦。水库就系水库，不能够系污染嘅，一污染唔掂噶，大佬。哇，咩有啲有放毒咁啊，扑街，好危险啊！啲生化嗰啲嘢，依家我有啲仲好笑，哇，咸水同淡水都唔识分喎。即系嗰啲生物啊， 成日都系咁啊，或者淡水龟抌落淡水海啊。 屌，系有啲巴西龟又系，你抌落个海度，你咪即系叫佢去死。其实呢啲真系好捻戆鸠，喺度呃自己咩放生啊，做咗功德，唉，嘥气呢啲人。 唉，真系，就咁全部都河内化。 咩河内化？ 河内都系好极端噶 嘛？河内佢又话保育嗰啲牛，我唔知佢又点样保育。佢话嗰啲大屿山嗰啲牛，即系佢系点样？系咪即系？我唔识讲啊！即系佢又话 保育牛，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呢种说法 唔系佢就话佢即系好关注嗰啲牛只，但系我据我所知咧，又有分两批人，即系呢啲动保就系咁噶啦。因为佢有之后牵涉钱咧，就好麻烦。即系牵涉啲捐款啊，又唔止一档人做咧，就好多利益嗰啲扭搞嘢 嘅。系有钱就麻烦啦。 你都见啦，有阵时嗰啲咩啊，咩流浪猫狗啊，咪又成日有啲好多所谓 又变咗呃钱咯。 系有心人又变咗啲啊，原来系装弹弓啊，呃钱嘅，搵笨柒嘅。 有心人俾冇心人装啊。 系啊，又呃钱嘅，原来系即系又话诶嗰个咧，原来系虐猫嘅，又扮爱猫嘅，又有。啊！ 即系就整啲病猫俾你，之后自己收埋啲猫唔俾人领养咁样。 咁样嘅咩？ 有啲系咁啊，即系啲猫 B 得意啊。 吓！ 咁咪等到佢大个，咁咪又话冇人领养，咁又屌下你咁啊。 哦，咁都好卑鄙喎、 啊。系好复杂嘅呢啲。 吓！喂，但系陶杰今日写一篇文咧，你讲猫狗咧，喂，陶杰写一篇文咧，佢话呢个。猫狗唔可以食咧，就根据西方文明咧，就冇得即系去 辩驳 噶，系你睇咗。喂，佢呢个都讲得几好、啊。 愿闻其详。 咪因为佢冇佢就系好捻直接咯，就话呢样嘢冇得驳噶咯，因为呢个就系西方文明嘅价值观咯。吓、 啊，你可以自创一套价值观噶。 咪你自创一个价值观冇问题，你可以成为一个普世价值咪得咯。即系啲有成日话要食狗啊？点解？诶，点解？即系陶杰就话啲有啲人咧成日话，诶，点解？食猪食羊食鸡又得？ 有啲人咧成日会政治正确麻鬼化。 点解猫狗唔得啊？咁又猫狗系一个猫狗唔得，有个西方嘅价值观灌输咗出嚟咯。啊，咁佢讲得啱嘅呢样嘢。 叫呢啲人中意食狗，你同何来慢慢讨论啦。 吓、啊。咁何来都唔使讨论啦，佢指羊为狗， 佢咩嘛？ 佢几时向我系老细道歉啊？ 佢好似有道过歉啩？ 有卵用咩？道歉？哇！即系等于嗰个海亚晶 向 我道歉， 屌翻佢啫嘛？ 屌你 PM 同我道歉，你起码登报啦，道歉有冇诚意噶？喺个 Facebook 出个 post， 喂，你系引起轩然大波，搞到嗰个老细以为汤狗搞人哋，喂，生意都冇得做，俾人哋鄙视。屌，原来唔系嘅，原来老作嘅。喂，佢哋嗰啲咧，嗰啲道歉咧，成日以为自己大晒嘅，屈完人之后，你嗰个道歉根本同你嗰个屈人哋就不成正比个影响。 喂，你自己收埋道歉，冇人知样衰衰，黐线嘅，你登报道歉啦，登全版，要咁样道歉有鬼用啊？佢边个道歉？佢只系 Facebook 道歉啫嘛，有卵用咩？ 唔位置， 起码佢要自己揾人拍片，去到嗰个铺头嗰度道歉，三跪九叩就唔使啦，起码有翻诚意系咪？求其喺个 Facebook 嗰度打几句，哇！你屈人嗰阵时啊，理直气壮啊！ 仲话有咩嘛？有专家确认啊嘛，嗰阵讲到 咩？佢又话有专家确认， 两个添嘛，仲要 屌咁嗰两个咪即系等于 咁你开个名， 即系等于阿陶君衡成日收到两边嘅消息一样。 唉，即系啱啱同两个专家食完饭。 咪即系等于阿八婆灵话成日收到风一样， 即系两个唔同嘅 source， 两个唔同嘅 source， 我都有嘅。我成日收到两个唔同嘅 source， 就系陈兴旺同埋周周乌。黐线嘅，你咁讲就得噶啦，搵笨柒嘅真系。好啊，我哋今集节目时间咪差唔多，兴旺陈， 差唔多咯。 好啊，喂，咁啊，多谢各位有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下礼拜喂，咪住先啊，兴旺陈，下个礼拜就世界杯噶啦，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我哋要睇睇嗰个。 咁你哋要同佢再见啫嘛？ 吓？ 你哋再见啫嘛？ 唔系我哋再见啊，就我哋睇下嗱，下个礼拜咧就16号，16号咧就 葡萄牙对西班牙， 好扎使喎！礼拜六嘅第二场阿根廷对冰岛，就9点钟。就 View TV 99台9点钟就即系踢两个钟啦，就11点就，但系12点又踢呢一个秘鲁对丹麦，就冇得睇嘅免费。咁我哋或者下个礼拜睇下几点啦，再决定。 咁啊，决定做唔做噶啦？ 就真系睇世界杯啊！ 睇波要紧啊！ 系啊，因为四年一度啊。咁我哋都好扎使，因为喂好大竞争啊，大佬冇人听啊，分分钟踢世界杯开台， 真系好大挑战啊！ 啊，有啲又话要撑冰岛，你即系你讲下呢场啦，会唔会买冰岛啊？ 咩冰岛？ 阿根廷对冰岛、啊，你真金白银走去咩啊？ 话用自己啲人就系觉得一队弱队咁踢到世界杯就要支持，我从来冇呢个睇法嘅。 即系喂，你呢度讲下啦，点解又有一种锄强扶弱嘅心态咧？有啲人又支持，喂，有啲人我听话好支持巴拿马添，即系咩队啊？ 我支持陈金城嗰个啦。 边个陈金城？我讲个赌魔。喂，你啲让到球半，一球球半啊，冰岛系咪老啊？你支持是口头支持啊嘛，你咪俾钱支持啊嘛。 口头就是但啦。 口头就你得个噏啫，冇用啊，冇所谓啊。口头支持我支持晒64队得添，你唔俾钱。 唔得噶。 喂，咪你话事啦。 买64， 买64边都吹咩？屌，实中。喂，仲有啊，今届嗰个世界杯主题曲唔掂啊。 咁咪系啦，玩李克勤唱咪白酒咯， 喂，阿李克勤嗰个迟奶迟奶，嗰、那个唔得，嗰个违法啊，嗰、那个都，我哋唔好跟住唱。 我着十号 啊，咩啊？我着十号好啲。喂，那个我哋都唔可以公开唱，因为违法啊！屌你乜拉我哋啊！因抽转账。喂，嗰、那个系啊，有个我着十号噶嘛，有一届系。 系啊，2006年咯。佢扭波嘛，李克勤。 系啊。跟住就理想与和平啊嘛， 嗰个九几九二年定88年啊， 好耐噶嗰阿伦噶啊，咁啊即系今届嗰个好曳咯个主题曲，即系 奇怪咯，咁唔搭八合唱， 又搵啲唔知咩人，即系环球成日搵环球嗰啲人走去， 李克勤歌当都有啊。 我嗰个特许嘅，得佢一个啫，英皇系咪？ 佢咩嘛？ 咩啊？ 佢阿伦嘅咩话？老友嘛， 我老友啊嘛。啊，喂，咁啊，听日咧就啲心水咧就冇乜边只，但系有一两只想提一提，就系、是、第四场2号火箭区无厘头大热咧，我觉得唔好买，因为最近嘅近绩都冇乜咁。 有啲人就话一转咗仓系嘛，去阿罗富全嗰度就要落交阿大摩面一部。几年前咧升唔到做练马师之手，咁我但系觉得系咪势力得咁交关咧？喺阿大摩嗰度都跑到都七过一皮嘅，甩晒碌嘅，突然间金铺转咗仓就即刻得，仲要得25蚊，我觉得呢只就唔好买啊。咁啊，跟住咧就仲有一只咧。都是不要买的呢，就是九长一号啦，啊，即是那只近似陈云啦，那只就不要买。喂，上次即是六档一三二磅21蚊，那你 都跑到离行离辣，今次七档，那你的档又外了一档，跟着副榜一三三磅又多过上次一磅，那你今次买，如果你上次都输今次赢，咁冇嘢好讲啊，系嘛？但系我就你叫我真金白银，我都唔会买咯。只近似陈云啊，好有保留咯。嗱，呢两只好有保留，即系讲热门啊吓，我唔会买呢两只，可能开晒都唔定啊。屌，好卵登啊！咁啊，睇下听日点啦吓，听日跑十一场啊，头场12:30。好啊，多谢各位一个收听，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拜拜， 拜。